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喂，马仔。我是港产不打。 哎，冇错啦。哎，咁今个礼拜呢阿不打都装我哋，因为其实本来不打就出咗 trip 㗎。係啦，咁哇昨晚都系恰咗恰，咁而家赶返返嚟帮我哋返返香港，赶返香港帮我哋今朝都做一做节目啊，讲返嚟。 冇咁多，冇咁多。喂，今个礼拜你讲丧尸啊，梗系有兴趣讲啊。 係啦，冇错啦，因为主要要讲下嗰度丧尸末日展，咁就会讲返一啲亚洲区嘅丧尸到底系点样呢，咁因为你知本来就系鬼佬嘢啊丧尸系嘛。咁发觉近年呢个亚洲嘅电影呢都即系 pick up 咗唔少，甚至乎日本嗰边动画漫画都有好多丧尸嘅题材啊，即系佢嗰边 accept 得好犀利。咦，咁但系香港就反而呢系喺90年代嗰阵呢就突然间拍过好几套，咁但系近年就少咗啦。 係啊，好少，近年好少，係啊，減曬產。 或者有少少加咗呢個題材落去，有啲本來唔係嗰個題材嘅戲都有，咁但係就冇話真真正正嘅喪屍片係咪少啦？即係好似早排都有一套揾咗啊台灣嗰套嗰個拍到台灣嗰套叫咩？即係都係喪屍嘅，即係講 屍城啊，應該係啊。 屍城啊，香港嗰套咯，係咪 是啊，香港嗰套，跟住有 Jessica C， 嗰套都好正宗嘅 zombie 嘅丧尸片。 系啦，不过又系真系好传统嗰种咯，冇乜特别。 系啦，冇错。 咁嗰套我怀疑啲人系入去睇 Jessica C 就唔系睇丧尸嘅，好多人。系 啦，可以咁讲，可以咁 讲。 同埋佢话佢嗰套戏标榜唔知用咗几多吨血浆嘅，喺台湾宣传嗰 阵。即系呢啲就 咁啊，系啊，咁啊，即系好夸张嘅咁样。废话 嚟嘅呢啲，简直用几多吨血浆系啦呢啲，即系你拍丧尸片就好多都系咁。咁同埋一陣魚腩突變會講返少少，返返轉頭係啦，因為上禮拜 冇 集中講曬啊美國隊長三嘛，咁魚腩睇咗但係未講，咁都補返兩句，咁睇下有冇其他戲先，我哋唔知啊。 OK， 咁我哋不如循例啊都報下呢、這個排行榜先啦，馬仔。 係，咁啊第一都係美國隊長三啊，英雄來戰啦都係。 係啦，因為有 一定啊 600幾場啊，係啦，佢哋話一間戲院裏面幾乎即係話咩話？ 係啊， 條走廊、 條條線都係上佢，佢可以最高排片話咁一日748場，即係係啊係啊，即係 英雄來戰啦。咁都係 O K 咁啲 O K 好 係啊 好第二位 係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二 情 書啊，情 書係啦，即係阿湯唯嗰度係啦， 係咁第三已經係喪屍末日戰喎， 哦咁都唔差喎， 以得幾十場嚟講，佢算好好添。 佢啲場次都多，如果日本片嚟講算多啊，88場。 日本片嚟講，係咯係 咯。哈哈，咁啊第四啊，優秀大都會啊，仲係。 哇！這個後繼好凌厲喎，我分鐘尤其真係有機會去過埋過，即係過7000萬添，我估。係，即係優秀大都會啊。 嗯嗯嗯。 係啦。即係第五就小花啤味噌湯啊。 哦，係文藝嘅呢套。 聽講呢套好似係咪已經係續集嚟嘅咧？好似。 我只知真人真事改編啫，我又唔知係咪咩續集，係啦，即係有啲講抗癌經歷咁樣咯，係啊， 即係個真人真事 ，OK 好， 係啊，真人即係啲感動嘢嗰啲，係啊。 咁第二位咦竟然卡通嚟嘅， 係啊，呢個 High Speed 但我冇睇開，又唔知係游水啊嘛，應該 游水係嘛， 哈哈 ，OK， 嚇咁啊，第七啊就美國飛人， 係啊，呢套啲人核突嘅反而都係咯， 佢講翻嗰時係咪？二戰嗰陣係啦，即係第一個 係啊，運動員咁樣咯，著名田徑運動員係啊。 德國攞到個獎牌，希特拉好似唔係好想頒俾佢，係咪講嗰個故事？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係啦，有啲嘢。 唔係，因為講好得意，因為講個希特拉嗰時咧，係想話俾人聽咧，佢哋嗰啲即係德國人咧係幾優秀。佢哋嗰時睇唔起黑人噶嘛，所有白人都睇唔起噶啦，唔係淨係德國㗎，美國佬都睇唔起黑人㗎嗰時。佢竟然俾黑人咁排，唔係幾老禮啊！系啦 ，OK， 咁所以呢套都有一定嘅意義啊，系咯，系咯， 系，咁第八就喜馬拉雅絕地救援， 呢套係韓片嚟嘅呢套， 係啊，災難片咯，但好少場數上，呢套其實我想睇， 係 因為之前我哋有套類似噶嘛，又係即係荷里活拍嘅 西片嗰套，係啊係啊， 係啊西片嗰套啱啱3-4個月前，咁啊諗住睇下第二個國家拍有啲咩角度咁樣，但係好少場次做。 系啊， 得到 grand 啊，咁几间咯，好难就时间过去睇。 佢有冇热明星啊？呢套其实 我见唔劲嘅，即系唔系 sell 星啊，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佢有啲好红嘅韩星，就应该唔会上咁少啦。 系啊，佢唔系噶，你佢就 G， 譬如 乜王靖文郑宇啊，识唔识嗰个？真唔识。 王靖文我就知王菲，王靖文我就真系唔 系 好识。 系啊，真系系啊，所以都真系即系睇戏啦，唔系睇人咯。呢套又 系咁，但系都话有一定嘅可观性咁样嘅。 系啊，应该系嘅。我因为我有啲行家睇过都话正， 系嘛，即系唔能够话 写得好真嘅，即系好写实嘅嗰种感 觉。唔能够同荷里活嗰度写个等号啦，你始终系咪喺制作嗰个质素上面都系嘛？咁但系佢已经系应该香港片系好难拍到噶啦。 系啊，灾难片啦、啊，即系之前我都讲过系啊，但系即系灾难片、科幻片，香港港产片难搞嘅。系啊，呢啲可以真我再倾下。 咪就系呢个问题，就算连国内拍都未必拍得好啊嘛，唔好话港产就一定唔得添啦。 但你问我而家咧，其实中国国内特技啦，即系好话咩啦？ 系啦，一定得。 其实唔系争咁远嘅啫，同美国咁当然一定美国最劲。系啦，咁反而就系个剧本同埋个拍法，系啦个视野系点嘅啫，系啦最主要技术上其实得嘅。 之前睇过几套国内，即系佢系认真嘅，但系唔好睇嘅，唔做。 系啊，你好差噶，譬如你国内，譬如嗰套冇好出，啱啱同救火英雄啊，又唔系救火英雄，即系有套叫扮火灾嘅咧，即系又系等大厦国内拍大片嚟嘅，哇，但好差噶拍得。即系佢有咁嘅特技，但系拍得好差，即系有古天乐噶嘛，刘青云嗰套。 哦，你讲嗰出即系广州拍嗰出。 系啊，好咪差噶，但问题你发觉喂有声佢有 budget， 有嘢砌喎，成栋大厦 book 咗嚟，但系好差噶拍得。 唔算差啊 ，OK 噶啦已经。 喂，即系你用国内水准就系咯，但系你话当灾难片，即系譬如你话砌翻落香港救火英雄，咁人哋 budget 少咁多，但系救火英雄好睇好多啊，咁你即系 国内片，国内片计系啊，国内片咪系啊，唔系啊，佢其实嗰个场面都劲嘅，但系唔好睇嘅，即系好似全部嘅堆砌咁嘅，你觉得系咁？ 系啊，多 讲啊， 同埋好又系嗰啲好白痴脑残咁，兼又系求求其其咁啦，即系啲火又唔认真咁咯，即系佢个场面又想做到认真。咁但系佢啲中间啲逃生嗰啲位好戆居，咁见到个窗又擒上去，擒上去上面有火，跟住又个绝路咁又擒上去，咁样即系好单调咯啲情节。 我唔系讲呢啲救火，我讲啲真系好似同呢套一样嘅，呢即系真系灾难嘅啫，唔 系 好得嘅。 哦， 咁 anyway 呢个唔讨论啦，迟啲如果呢套睇咗再讲。OK， 好，跟住第九位。 系第九啊，来自唔系我来自纽约，跟住第十就因真相之名啊。 哦，系因真相之名。 跳咗啦，哦，头先就系华丽转身嘅之前系。 系 啊，因为我哋话呢个表不断 update 嘅，我勾咗，可能我头先嗰个先系。哦，呢个来自纽约，点解系我见呢个孙圈嘅？ 系啊，哇，好神奇噶，孙圈噶，同埋阿迪龙啊嘛。 边个啊？ 佢调翻转咧，佢又唔系话真系讲点样两代或者叫做婆媳。又唔算係婆媳啦，即係可能講阿老爺同阿新婆，佢又唔係喎，佢食翻係個即係你當紐約嘅小朋友啦，咁啊翻咗國內，咁啊又知道國內嘅好處咁啦，即係原本又係佢來自紐約，就好唔係太中意國內生活咁樣，咁即係簡單嚟計都係啲奶共片嚟嘅，你問我係啦，咁但係就係啦係啦係啦，問藝拍拍 咯，用温情嚟包裝啦，用個家庭咁啦， 係啦，冇錯。 哦、啊，不真系呢个组合我又真系冇谂过。OK， 好，咁啊，头先嘅就十位咧，有冇啲再新就跌咗落冇啦，系嘛？下面嗰啲都系旧嘅戏啦，系咪？ 系差唔多了。 差唔多啦。OK， 好，啊，咁啊，头先嘅香港嘅观众系用个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只可以即系你可以作下参考，就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哋开始讲啲戏嘅内容啦。OK， 咁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熄机。OK， 好啦，咁咪讲咩先啦？讲翻鱼腩先啦，好嘛？嗰、那个就已经旧，就系补讲，系啦。 冇错，冇问题。 咁嗰个系点样嘅咧？ 咁咧，鱼腩特边啊，牌面计你见个 poster 都有啲疯狂嘅，即系我嗱，我唔敢讲话叫做胶胶地啊，唔算嘅。咁啊，有条鱼咁样，佢成个人咁样，个鱼缸度咁，跟住咧喺条街度有啲人行咁样，咁跟住啊，即系你见到佢似系都系啲又有个人咁变咗鱼咁，佢有啲咩心路历程咁样，咁啊即系叫做好似即系当系一种叫做人类异种啊，即系变咗异种咁，可能好多方法啦，中病毒又好，做乜又好咁样，即系咁类似一啲叫类型戏咯，即系啲人变异嘅类型戏，咁谂住系咁嘅，咁我入场都系。咁我對佢又冇乜期望，不過你都知道我最睇 Running Man 啦。咁我見話有李光洙，嗱 poster 寫咧又犀利，又叫自全程真心演出嘅。嗱 OK， 咁你睇到 poster 你知咧，佢係條魚嚟嘅。嗱咁啊，好即係呢套始終唔係咁出名啦，又唔係咁多地方做，咁我嘗試有時間解釋多啲。咁啊條魚係點咧？係個成個頭都係魚嚟嘅。 咁你就等於好似正正即係、就是、一個正面望一條魚，條魚兩隻眼喺左右嘅，即係成個嘴咪突出嚟嘅魚係咁噶嘛，即係個鼻梁咪突出嚟，係啦，隻魚個黑魚個口咧又係咁樣擘開咗咁樣 ，OK， 一樣有鰓，咁為之一個咁樣成個魚頭，佢將個魚頭 exactly 擠落個人個人頭嗰個位嘅，咁而個頸個位咧就會咁樣曲翻，就會變翻條脊椎，然後下身咧都係四肢嘅。O K， 依家人類嘅四肢即係雙手雙腳，咁但係咧身上面係有鱗片嘅，咁而手咧係有蹼嘅，好似青蛙嗰啲蹼咁。O K， 腳就冇，因為佢冇講佢除過鞋，所以我但我相信佢應該都有蹼嘅，係啦，但係就我冇見唔到個 sock 啊。O K， 咁啊為之一個咁樣叫魚人啦。O K， 好，咁我開頭以為就係依一個人類異變啊，咁樣睇下點可能批判下或者講下啲死下啲人性。一睇完有驚喜，嗱第一驚喜。套戲原來咧係想控訴韓國傳媒嘅，即係呢套戲就其實就借條魚啦，係諷刺韓國即係呢個你成個主流傳媒，有啲可能係諷刺佢腐敗啦，諷刺佢可能為求收視嘅不擇手段啦，諷刺佢啲傳媒咧往往係有既定立場嘅，咁同埋最後就諷刺就話原來韓國嘅所有傳媒咧其實都係俾人操縱曬嘅。包括俾政府操縱曬啦，俾啲大企業操縱曬啦。咁當有啲勢力人士一言堂話：喂，唔得，唔應該咁樣。咁可以全部報章、全部主流電視都轉曬個立場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控訴個傳媒。咁我覺得個角度叫幾深，即係好少你話呢啲二種片。通常死人性啊，即係你話以前變形人魔咁樣，即係 The Fly 啊咁樣嗰啲神作，係嘛？都係咁依啲啦，咁啊唔係，佢調翻轉寫傳媒，咁呢下我覺得有啲驚喜咯。咁事實佢寫得又唔係話想象中咁悶嘅，即係呢套戲。咁我見坊間有人話，哎呀都幾悶套戲。咁我睇你點睇？即係始終佢又唔係一套動作片啦，一定係唔係話好似即係變形人魔啊、肖特技，佢又會有啲動作，因為佢會食人，或者可能佢咩好又唔係嘅。佢變咗條魚之後咧，其實佢又都係一個人嚟嘅啫。佢都要食嘢嘅，不過佢食咧就食啲魚糧倒嗰啲水度，你當好似麥皮咁樣拍落口啊，咁咪有個 shot 講佢，因為人一家人食飯咁，佢就倒啲魚糧落個碗度咁樣，跟住喺度爬咁樣咯，咁啊幾開心咁樣嘅食咗口咁樣，咁佢又要飲水咁，係咁飲水，咁佢咁認真嘅喺科學上咧，佢冇解釋啦，佢就話嗰個係鰓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其實全程可以喺陸上就周圍行咁樣嘅。咁但係就要成日飲水，同埋想舒服啲咧，就拿個水壺噴自己啲眼啊，噴自己塊面咯，即係要保持佢啲鱗片濕咁啊，你當係啦，咪又會洗手啊咁之類咯，即係佢就咁嘅啫。咁同埋話講佢有個 shot 就話講佢瞓覺又佢唔再係人啦。咁其中一個即係喺個畫面上嘅象徵意義就講佢開頭變咗魚啦，佢都堅持瞓覺嘅，喺個張牀度瞓覺。咁但係直至有一日咧，佢放低自己，佢覺得。係，我都係一條魚嚟㗎喇。咁佢就寧願匿咗喺個浴缸度瞓。咁開頭啲人就話：，喂，唔好喺浴缸度瞓啦，驚冷親。咁佢就話：，其實我覺得咁樣仲舒服。咁即係慢慢有啲咁樣對話蜕變，講佢由開頭都渴望想變翻人，咁慢慢講接受咗自己魚嘅身份。最後佢仲二選一，覺得做魚定做人，咁佢寧願做魚好過做人。咁類似有呢啲咁嘅變化嘅。咁即係大致係咁。咁佢又即係唔係一套動作片，咁你好難講話佢有啲咩動作場口。咁加上呢其實成件事呢佢冇乜捉呢個魚人嘅。咁你通常呢啲人類異變片就梗係個擺個動作位梗係要捉嗰個人㗎啦，捉佢去實驗。咁捉佢梗係禮錯，可能撚到啲姨媽姑爹最好有個當差啦，咁可以開槍嘛。即係最好就撚過條女啦，咁最好大波啦，係咪先。咁跟住類似咁樣，咁梗係扭呢啲㗎啦，類型片係咁拍。佢其實冇乜捉佢，咁當然都有捉嘅元素，即係佢梗係會走啦，咁你唔喺曬入邊咁冇嘢玩，咁但係佢捉都好快咁樣，即係可能佢就描述就個佢嗰個叫做女主角啦，你當嚇，咁嘅咁個魚人喺佢未變魚之前，其實就同佢試過 one night stand 嘅，係啦個女主角 ，OK， 咁喺佢即係魚人未變魚嗰時候係乾豬咁樣嘅樣嘅 ，OK 咁乾豬咁佢覺得係佢係佢女朋友。咁但係咧，個女仔其實就純粹諗住就啊，咁飲醉酒咁樣嘅搞完，咁跟住就冇當佢係男朋友嘅。咁係有一個咁樣嘅唔同嘅地位嘅。OK， 咁但係條魚就對佢嚟講，佢最重視就呢個女仔咯。咁所以佢變咗條魚之後咧，佢又成日會翻去揾女主角咯。咁女主角咧表面係對佢冷淡嘅，咁但係咧實際啲關鍵位又會即係同佢啊，又會有啲傾偈，有啲感情嘅刻畫啦。咁呢啲都真真再講。咁但係一開波咧。 咁你明知條女又語音都係聲嘅嘛，咁諗諗到無端端有隻怪物拍門咁咪點咧？咁後屘條女咧就調翻轉又講佢咧扮就對好，實情打電話俾個實驗室咧就賣咗條魚嘅。咁係有啲叫做有少少又係人性嘅刻畫啦。咁、那個感覺嗰條女嗰個場口好似你當即係好似港女咁樣，即係表面又對你黐白筍，但實情係想出賣你嘅。咁出賣之餘，佢仲打翻去個實驗室就話幾錢先？你講幾錢我先話俾你聽個地址咁樣，即係類似仲識得討價還價。嗰隻嘅 ，OK， 咁但係賣佢，你話賣咗啦，咁之後點咧？咁繼續捉佢啦。咁捉佢過程好簡單嘅，佢又唔係一個動作片，又唔會話條魚枝啊咁跟住跳嚟跳去啊，又擒上玻璃窗啊，跳落樓，跟住又可能又跑巴士啊、追車咁樣，又冇呢啲嘅。咁啊捉啊捉咗，咁我下個鏡頭入咗實驗室噶啦，咁啊俾人哋啊劏啲嘢啊、解剖啊、咁啊打針啊咁嗰啲衰嘢，咁當然有人救啦。咁類似咁佢救嘅過程又唔係話哇有個勁嘅咁樣揸架車衝入實驗室，冇呢啲動作嘅。咁救佢用翻啲即係好正常嘅方法。咁佢入面有個第二男主角就其實係一個你當佢真實身份嘅個記者嘅。咁但係佢就要即係佢原本個意圖咧，咁佢呢個角色就嚟諷刺個電影主題啦，即係嗰個風風騷傳媒。佢係一個遊客嘅記者原本，咁但係入咗去一間傳統嘅即係叫做韓國最受歡迎嘅報章，咁啊發覺佢自己個套咧個價值觀咧入到去就俾人哋笑啊，俾人哋話，咁啊發覺佢好辛苦，佢做得唔開心，咁直至佢就哇咁啱偶然發現有呢個魚人，咁好多人都開頭唔信嘅，咁但係佢就真係即係公餘時間自己過去專訪採訪，發覺堅。即唔係笠住嘅，唔係笠住個樣，喂，係喎，咁佢覺得有得做，咁但係就佢又唔係當係記者嘅身份接近佢，佢就話當係自己想拍條紀錄片，咁我係對即係想幫你咁樣，咁嘅身份咁樣，係啊，咁佢冇穿到一個即係你當好似《蘋果日報》咁樣，即係一個韓國好出名嘅主流報章嘅記者咁樣，咁而後期就當佢咁轟動咗啦，魚人咁，因為事實嚟噶嘛，後屘啲片就散出去，然之後見到哇屌條魚咁樣人咁行嘅，咁跟住就受歡迎咗，咁點解會受歡迎呢？即間都有解釋嘅，佢都係咁做傳媒嘅，咁樣之後中段咧套戲。阿余南係好受歡迎，就變咗好似你當係國民偶像咁樣嘅。咁、於是哇，嗰種編輯又覺得有得做，咁發覺原來咦，哇靚仔，原來你係好似佢個朋友嚟咁啊！喂，得你以後幫我做條針，俾啲獨家料喎。咁、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嘅關係，即係嗰個第二男主角本身同男主角個關係建構就係一開頭有啲利益嘅。咁而個第二男主角確實一開始係諗住揾條魚人上位 ，OK。咁但係佢個變化位就梗係當佢透過。成套戲咁啊，有啲人生歷練啦，又有啲感情變化啦，咁啊最後就第二男主角就即係俾魚人魚男感動咗，咁第二個男主角最後就即係背棄咗，就將啲獨家料啊抌曬，咁啊決定又有啲嘢幫咗條魚咁樣 ，OK， 咁最後個成套戲最後就話係第二男主角就因為呢件事咁，佢變咗一個真正係追尋真相嘅記者，而唔係為咗要攞觀眾關注嘅記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一個位啦，我嚟講佢個。電影中心思想，咁個女主角最後都有變化啦。咁通常你知一開頭寫到佢咁衰，後屘啊，梗係最後有咁而最後佢淡淡咁寫個女主角最後係有愛嘅，不過嗰種愛就唔係話會同你一齊嗰只咯，即係而係將佢擺在心中嗰只。咁有啲即係有幾個位幾感動，即刻可能講到嗰陣時會講。咁跟住咁條魚最後點咧？咁佢個最後嘅控訴，咁佢控訴除咗控訴傳媒係主線啦，佢就控訴埋以一刻嘅韓國社會嘅。即係嗰種，譬如一啲不公平啦，新人入到去啊，俾啲老前輩蝦啦，又或者啲老前輩就啲好嘢就老前輩攞，啲新人做到好多嘢嘅努力就得唔到回報，又諷刺譬如韓國社會而家失業率高啦，又或者個即係個經濟即係冇咁好，咁啊好多嘢都即係新個輩冇位上咁，即係你如都有啲似香港嗰種投射嘅。咁所以最後郭珠即係呢個魚腩呢，咁佢就有得揀嘅。最後魚腩最後係有得揀，因為郭博士原來話佢揾到方法去變返做人，咁但係郭珠係揀魚就唔做人，咁最後佢係一條魚，咁但係條魚佢都係仍然有手有腳，不過就講佢游去落就返咗大海，咁喺個海度好開心咁游，咁就咁完嘅，即係個魚個。咁你問我個結局個處理，佢有少少傷感。set 地，咁但係就即係想要講話啊，喺韓國而家新一代，即係寧願做魚有自由，都唔想做人，咁啊受抑壓，受制度管住咁樣，即係會有依啲咁樣嘅即係反烏托邦嘅思想，咁所以變咗炒埋一碟，咁你話喂係咪個個議題寫得好深？咁佢一定唔係嘅， 咁但係佢就以一個劇情片啦，同埋佢有少少輕喜劇嘅，你問我，咁但係佢又唔係有位搞笑，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特登做啲位係有啲笑位咁，佢又唔係，咁但係佢好 soft 地有啲咧搞笑位嘅，譬如佢中間有個深度嘅情講佢，咁佢都要接受自己嘅魚，咁但係接受唔到，咁啊梗係會自殺啦，咁佢自殺佢吊頸，咁你知道條魚好肥咁啊條頸，咁佢照吊去度，咁成條鹹魚咁吊喺度，佢吊喺度咧，咁啊啲人以為吊，咁啊跟住吊好耐喎。咁啲人啊，終於翻嚟開門見到，啊見到嘅就驚啦，喂喂做咩事喺度啊咩喎？跟住但係我感覺就似要一推門見到條鹹魚嘅，咁已經有啲觀眾笑一笑，跟住佢一刻衝埋去攬實條魚，就跟住話啊做咩自心錯咁樣，跟住解條繩啦，點解要攬埋佢咁？跟住又要抬高佢咁之類，咁條魚就話我釣咗喺度好耐，我落唔翻嚟，其實我冇事。咁原來後屘解釋就佢嗰個鰓嚟嘛，咁鰓咧又唔係氣管嚟噶嘛，咁釣實咗喺度就冇事嘅，即係唔會窒息嘅。咁佢純粹吊喺度，自己落唔翻嚟，咁啊吊咗喺度等人救咁解啫。咁即係有啲咁 soft soft 地嘅小位。咁同埋咧，佢個魚腩雖然你見到 poster 咧，佢係咁，佢套戲入面佢都係笠住個。你問我，我覺得佢個拍法都係似真係堅笠個即係現實嘅化妝做咗個道具，係成個頭笠笠落去。我覺得係嗰種拍法。咁但係咧，你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佢有表情喎，但佢個表情唔係純粹得幾個。即係你估佢唔會係後面可能有啲摩打有啲機器喐嗰啲面皮唔似。咁呢條魚佢嘅強又佢做到佢有氣做。佢成隻都係魚其實。咁但係佢透過個眼珠啦，佢眼有呢啲圓咁嘅咁嘅眼，即係魚眼。咁佢眼會喐啦，喐入面佢其實入面都你當好似有瞳孔啊，又有幾層嘅顏色㗎。咁佢嗰啲變化啦，收細瞳孔，收大瞳孔，咁兩隻眼嘅角度啦，咁同埋個嘴啦，咁同埋佢會噴氣㗎嘛，佢有個腮咁樣有少少，咁側邊呢個頸有啲腮位，咁加上成嚿個面嗰啲表情呢佢會喐嘅，咁呢其實成節套戲其實就魚腩做晒成套戲啦，咁佢入面其實佢好多嘢佢會識講嘢㗎嘛，咁佢會配合返個人類嘅說話，佢有表情做，咁而佢幾重幾重戲，即係佢唔係話純粹佢係一個被人救嘅角色嘅，咁魚腩佢係即係個故事主線都跟魚腩走，佢並唔係話啊主線係個人類點樣救魚腩，咁佢係一個好似純粹一個工具俾個男主角發揮，唔係嘅，咁係魚腩嘅角色，咁所以揾佢做試點講。咁以佢一個喺社會上唔係好，因為佢本身個背景就講佢係一個你當係廢青啦，廢青咁，但係就佢都好努力做嘢，咁但係賺得好少錢，咁佢為咗做一個社會實驗，咁有人報話唔知接受一個新嘅藥物測試，肯接受的話咧就要簽嗰啲咩免責聲明，咁就唔知攞到幾多錢，咁但係嗰筆錢咧其實個諷刺位就係話對比翻香港咧，港紙唔多嘅，即係我估係好似簽曬免責聲明，你隨時有機會會死嘅，但係都係你簽咗，咁啊俾我哋做實驗，又要韞你三個月，但係都係換得十萬嘅啫，即係我估係個程度係咁。即係唔係話一筆巨款一簽攞三億咁啊，三億啊又可以俾屋企人咁啊，你即係正常你都有機會考慮咯。咁但係佢個諷刺位係話新一輩嘅青年可能為咗攞少少微薄嘅錢，咁但係竟然可以出賣自己嘅健康，出賣自己靈魂。咁點解會咁呢？就是、因為個社會太對新一輩太差啦。咁佢有啲咁樣嘅諷刺。咁而點解個魚腩之後會紅呢？咪應該係一開頭去個中頭。頭一半，咁魚腩會變咗國民偶像嘅，咁點解？就因為爆呢單嘢出嚟啦，好多人就開頭以為假啦，喺網上面，但後期發覺堅啦，堅完之後佢真係靠有個打官司，咁第三男主角就係個律師嚟嘅，咁啊幫佢打官司啊 ，kick 垮咁樣，咁啊佢又救咗出嚟咁樣之類咁樣，咁你用 kick 垮咁啊，跟住真心地就覺得佢係堅，咁佢係第一就以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咯。咁同埋就拍咗條片，又影住個魚腩對住個鏡頭，咁就講啲好 touching 嘅嘢。咁、那個情況佢有啲控訴，而家啲 YouTube 片啊，即係而家啲新媒體，往往可能一少少短片觸動到你嘅觀眾個情緒，咁就會突然間啲人盲目就會話當咗佢偶像啊，又或者好崇拜佢。咁佢又食呢啲嘢特質，咁跟住就咁啊，覺得佢第一受害者啦，第二佢係代表咗新一代嘅南韓嘅人。咁而新一代嘅人就竟然係為咗少少嘅錢放棄自己之餘， 咁大企業仲要壓榨佢，咁仲要困咗三個月入面不停做人體實驗，仲要又哇即係當佢魚咁康度綁住喺度喂灌佢嘢食，咁樣就唔當佢係人咁樣。咁有個咁樣嘅受害者，兼又象徵咗一個對呢個傳統韓國社會嘅批判嘅一個象徵。咁所以咧，佢變咗有啲似一個反對派嘅精神靈魂人物咁樣嘅。咁於是就哇，全個韓國傳媒都炒作，咁炒作話魚腩啊好勁啊，係話咩啊咩魚同人啊，咁又係嗰啲炒作話做魚不如做人啦、啊、咁樣。跟住有啲人又話會模仿佢，跟住又會 cosplay 佢，跟住有啲人就笠啲魚，跟住又會有啲網上瘋傳又會有咩除咗魚腩，仲有蝦腩啊、蟹腩啊咁樣類似咁樣。咁跟住後屘連佢個樣都出埋精品。有埋 IP 授權咁樣，咁啊哇好受歡迎咁啊，周圍有人簽名咁樣，咁呢個就講傳媒點樣瘋狂，點樣麻木追捧一樣嘢。咁其中一個位，譬如就講佢咁出咗呢件事，咁大官司跟住打嗰間藥廠啊，佢有間即係你當科學機構，我都唔知佢賣藥定係賣咩。咁雞有個呢個計劃嘅人啦，你當係博士咁樣出嚟。咁個博士原來佢係想講一啲比較學術嘅嘢嘅，咁點知啲傳媒原來就話啊，得啦，博士唔使講啲咁學術，即係講佢喂，其實佢點解會變魚啊？係咪就因為你哋實驗啊？咁佢就係諷刺嗰啲傳媒就係引導性發問嘅，係啦，即係其實已經有預設答案，觀眾最想睇就你答係之後，咁你係咪非人道？你係咪特登咁做？類似咁樣，咁個博士又好無奈咁樣就俾啲傳媒問到口啊，咁有啲咁樣嘅調翻轉諷刺傳媒嗰啲不良嘅採訪手法咁樣，咁同埋嗰啲記者往往就會。又喺個記者招待會就話，咁你即係乜乜乜乜乜啦，係唔係啊？咁樣一答到係，跟住佢睇第二啲記者就會以呢個基礎再作啲問題咯。咁佢就諷刺佢點樣，即係所有啲嘢啲傳媒都諗曬最觀眾最想睇嘅答案。咁然後就跟住係咁作故仔，佢又話啊，點解要揀佢咁樣揀佢咁？佢同女主角係咪啊？原來咩咩咩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咁一路咁樣寫落去又幾好笑嘅。你問我係啊，有啲諷刺咁樣咯。咁呢個就。中部嘅故事，咁但到後期咧，佢又講就因為個藥廠就其實就好大勢力嘅喺韓國，咁而且咧，佢而家佢點解會試到佢咁咧？佢原來係你當食啲藥咁啦，佢話嗰啲藥咧個研究係為咩咧？就話可以代替到改革到韓國嘅農業嘅。佢話呢樣嘢咧係一個又好似五餅二魚咁樣，如果研製得好咧。佢話唔知喺身體入面可以有咩複製嘅啲細胞，咁就可以將啲食物咧無限複製嘅，將啲蛋白質無限複製咁樣，即係佢講啦。咁呢啲你冇乜可能啦，咁但係佢又咁講。咁佢就話咧，如果研究成功咧，呢隻藥就話可以解決到全世界嘅飢餓嘅問題嘅。咁啊，亦都唔會因為要爭嘢食，咁令到即係會人類會提升咗，唔需要為飽，為個即係為個食物去有啲咩嘢做咁樣，依樣嘢已經解決到。咁啊，個課題好誇張嘅。咁佢又話呢個科技咧，其實全世界都好多人研究緊啊。我哋其實韓國咧已研究到八成。爭少少，咁去到臨床實驗嗰下咧，咁啊出現咗個問題。咁我又強調，其實我哋有1000個實驗者嘅，咁1000個入邊得佢變做魚嘅啫。我哋都唔知點解，咁但係咧，其實有999個咧冇問題，咁即係咁證明啊，所有依個世界都係啊，咩啲藥啊都永遠係咁，咁啊，但係就因為依單官司咧，搞到成個計劃停咗，咁咧其實就韓國就一路就落後緊，咁原本我哋領先緊全球，咁而家落後緊，咁其實係咪要成個韓國嘅未來就建基於一個人嘅痛苦身上咧？咁類似咁樣，即係有啲咁樣嘅立場咯，咁跟住佢就再話啦，佢就話其實點解有啲花邊新聞，咁有張相，咁張相咧影咧影咗嗰陣時係光珠嚟嘅，光珠個樣未變魚，咁我光喺張相瞓咗喺個你當醫院度啦，咁啊見到個護士，咁張相咧 GIF 嚟嘅，即係你當兩張相喺度喐下喐下咁樣，咁咧張相喐出嚟個效果咧就好似光珠隻手伸咗落個被度啦。咁然後呢就光珠啱啱個樣就望住個護士 ,ok? 咁而佢嗰兩張相喐下喐下呢就似隻手喺下面打緊飛機。咁就話光珠望過呢張相喺閉路電視度即係 cap 出嚟㗎。話呢張相呢就係光珠嗰時喺個實驗第三日佢望住個記者竟然打飛機。咁原來查返佢個實驗嘅條款呢原來就話食咗藥之後嘅一個禮拜係唔可以有性衝動同埋性生活嘅。咁所以呢就證明啊咁好有機會其實佢變魚呢就係佢自己啊鹹濕咁樣同埋哇邊個咁變態㗎連護士都唔放過咁最緊要就個護士唔索嘅 咁佢就即刻叫啲記者揾埋個護士，咁個護士後屘講就話都係啲藥廠安排，就揾咗個即係肥肥地又唔係太脆，即係四五十歲嘅肥女人，跟住個護士仲要受害者咁喺度勁嚇，我有老公有個仔女，個仔都有你咁大，估唔到你望住我打飛機，我覺得好醜咁樣。咁跟住剎那啲人就覺得其實就係個魚腩自己攞嚟，而且亦都因為魚腩呢個自己攞嚟，佢想拗索償。咁啊，兼拖慢咗個計劃，咁啊變咗一剎那咧，全個韓國傳媒就會話魚腩，話佢係令到韓國停滯不前啊，話佢係一個想拗賠償嘅人，咁啊變咗全部轉曬，咁所以咧後半部阿魚腩啊變咗過街老鼠，佢周圍行出街咧都有人啊抌雞蛋啊，有人啊揦住佢嗰啲以前嗰啲商品燒喺個街道啊，跟住又會話反對啊示威啊，話要判佢入獄啊，判佢敲詐咁樣，咁變咗你越係個好大嘅落差嘅。咁佢個控訴位就係所有嘢都係傳媒充咗曬，傳媒話係神就係神，傳媒話佢係魔就係魔咁樣。咁而事實喺第二男主角同佢魚腩嘅對話，咁魚腩光珠嗰陣時已經咧個心路歷程，佢已經覺得自己真係一條魚，亦都冇辦法變做人㗎啦。咁但係佢就承認自己，佢就話其實呢即係佢肯定係冇打飛機嘅。咁嗰度咧係擺明係有人屈我。即係喺不老電視要做手腳咁樣嘅，咁即係呢個就有個真相講俾觀眾聽。咁當然呢個魚腩角度自己自信啦，咁睇你觀眾信唔信啦。OK， 咁但我相信導演係想講，或者都係傳媒屈佢咁樣。咁類似咯，咁你見有個咁樣嘅對傳媒嘅控訴咁樣。咁另外我覺得正就係話咁成條線咁你都係咁啦，魚興戲劇咁啦。咁當然最後有扭橋啦。咁扭橋位就講佢後屘死咗。咁死咗之後就直頭就完咗單官司咁樣，佢贏唔到單官司啦，兼最後就再喺實驗室度，咁佢又想嘗試變做人，咁但係之後就發覺失敗，咁之後就死埋咁樣。咁但係最後扭橋咧就話原來個女主角同埋個律師同埋個第二男主角死嗰陣時，佢揸啲骨灰啊撒去海啊嘛。咁殺去海之後，咁有幅畫，咁啊，即係冇幅畫，企咗喺個海灘度影像，見到佢殺落海。咁事隔五年啦，咁已經五年之後，咁女主角收到一個喺個 Google Map 度睇嗰啲 Google Map， 咁 Google Map 咧咪有個 Google 車嘅，咁又即係喺度行噶嘛。咁佢又即係咁講，佢又食翻呢個位之後，咁啱原來佢殺骨灰嗰下咧 ，Google 嘅車咧就行過嗰個區域嘅。咁佢就喺後面條馬路，咁啊有個360度咁樣，咁原來發覺咧，其中嗰360度咧就影到佢隻手嗰條魚鰭，就喺現場嘅。原來嗰一剎那，佢殺緊骨灰嗰一秒鐘，咁即係證實穿咧，其實條魚係由頭到尾冇死到，佢嘅死咧係假死。咁點解會做到假死咧？咁原來最後佢又講翻啦，嗰、那個科學家咧最後就係中嘅，即係表面科學家係奸啦。咁但係後面去到尾，佢應該又俾魚腩感動咗。咁佢原來喺佢阿魚腩都，佢真係就嚟死嘅。但臨死之前咧，原來個科學家就研究到，就話發覺其實我一早知道點樣可以變你做人嘅，不過就因為公司話唔可以我話俾你聽咁樣。咁但係我後屘你感動到我，咁我決定我幫你。咁點知啊？跟住後屘幫完就話佢唔想做人。咁但係咧就叫博士安排一場假死，等佢冇咗人類嘅身份。咁然後佢自己下一個叔就講，佢原來嗰一日咧，佢睇完佢啲人殺完骨灰，咁睇住佢哋走之後咧，咁佢就感動嗰條魚，咁亦都咁然後就慢慢咁樣除曬衫行出個海度咁樣，咁佢即係叫做解放，寧願做魚咁樣。咁到 ending 啦，出曬字幕啦，咁佢就仲有一啲旅遊嘅照片，就係嗰啲你當係印尼巴厘島嗰啲旅客照片。咁就有一張相就影到兩公婆，即係唔係佢哋㗎，即係唔係男女主角嗰啲人嚟㗎，即係唔識嘅一個旅客。咁個旅客就喺個潛水嗰度就結婚，咁啊 V 咁樣啦。點知張相嘅右上角咧，其實就隱約見到佢喺度遊緊，好撚開心，有啲魚跟住佢遊咁樣，咁啊象徵到佢即係回歸咗大自然，好開心生活咁樣嘅，係啦。咁啊講到我話有個驚喜位咧，就係話佢同女主角個感情咧，其實佢唔多戲，咁但係咧佢寫到個女主角由開頭出賣佢啦。到後期發覺自己都有少少責任咯，對呢個男主角，咁亦都同情男主角個遭遇，咁然後中段又講佢，因為咧佢有機會佢變咗萬人偶像，咁佢賺錢噶嘛，咁啊中段係有啲女主角利用佢嚟賺錢啦，你當，咁但係後期就發覺一夜就變咗輸啦，咁啊變咗衰曬，咁女主角又冇話叫做即刻離開佢，咁啊少少感情上變化，咁而阿光珠其實同一日佢決定咗翻實驗室。揾個博士幫佢變翻做人，嗰晚咧，其實阿魚咧就嚟咗去女主角屋企樓下就等女主角嘅。咁女主角嗰晚好夜翻， 咁啊翻咗嚟之後咧，咁開門咁啊，突然間走出嚟，咁有啲笑位，咁有啲感情戲交代。咁最後咧，原來嗰日魚男其實佢嗰晚咧已經決定自己做魚做唔做人，咁但係又冇人知嘅，即係後期先穿翻。咁佢就講啲説話咁啊，嗰陣時嚟計模棱兩可咁樣，但係實情就係、是、就係、是、即係因為佢嗰晚決定咗做魚唔做人啦。咁跟住就最後就佢塞曬佢即係撳曬佢人生所有錢出嚟咯。咁啊喺隻手度咁執咗俾女主角咁。咁跟住女主角咧就有啲鬧交嘅，同因為佢講講下嘢咁，有啲喺度鬧交。咁啊，跟住女主角鬧佢又話咩？其實你冇咁啦，啲少少錢有咩用啊？咁樣又話咩冇，其實後屘冇中意過你嘅咁樣。咁跟住佢最後講曬所有嘢，咁魚人就慢慢行啦。咁跟住一個回頭咁樣，見到回頭你主要魚嚟嘛，咁隻眼咁樣，跟隻眼有少少色，有做戲。咁啊，你轉頭又話我又做豬。咁跟住然後就慢慢咁樣啱啱行咁喺個啲街燈嗰度咁樣消失咗咁樣。咁你問我嗰場口，即係我講得唔係太精彩。咁但係睇咧呢場口好精嘅，入面啲對話好正嘅，即係叫做總結咗女主角同男主角嗰個立場，即係成套戲嘅立場。咁而中間越鬧講下鬧交咁，女主角鬧佢咁樣。咁但係就睇到女主角表面鬧咯，但係實情喺呢幕觀眾會覺得你鬧就因為女主角心入面有魚腩咯，即係有份量嘅，咁先會動腦啊嘛。咁你叫啲細膩位，咁而佢回頭講嗰下咧，好 touch 嘅 part。咁我覺得咧，哇！啲 OL 如果睇到呢幕，認真睇咧，一定喊。咁啊，拍得好感人呢幕。咁我覺得即係叫贏 咗嘅。咁啊，個反應就 係啊。咁啊，係我又講完啦，都係咪唔覺講得太多？ 半個鐘啊，我哋係啊。咁啊，其實講過我諗點解香港有啲人都話唔係好鍾意，我諗呢個又係第一個 expectation 嗰啲關係啦。第一你睇個畫頭呢，你都會覺得呢度一個科幻片嚟嘅，係咪？咁啊， 係啊，佢係科幻片，佢亦都係不折不扣科幻片嘅，都唔係傳統科幻片拍法囉。 中咗兩個香港人嘅死穴嘅，即係唔鍾意睇嘅死穴啊，我意思係觀眾嘅死穴。第一就科幻啦。第二就唔係就係科幻，仲要係文藝科幻片。呢、這個呢係香港死硬嘅。 咁係啊，啱啊，即係你又唔好話叫文藝啦，叫劇情科幻片啦，係佢唔係文藝片嚟嘅，即係劇情片啦，即係叫齋託囉，即係香港觀眾所謂。 佢真係文藝㗎啦，佢咁定位㗎啦。 係啊，即係齋託又冇打，又冇打，又冇特技啊，喂，屌笠住夠個魚頭咁屌周圍走，即係會有呢啲囉。 文藝係咁嘅意思㗎，喺香港你唔好以為係言情嗰啲啊 ，OK， 即係唔打唔定乜都冇齋噏嘅叫文藝 ，OK。 冇錯， 佢又唔係以愛情出發，又唔係嗰種，佢咪即係文藝啊 ？OK， 文藝愛情嘅兩樣嘢。咁呢個文藝科幻片啊，香港就死緊嘅，因為先前有幾套呢啲咁樣嘅外國嘅咧，香港都唔敢上。咁我相信呢一套咧，點樣去敢上咧？純粹都係因為男主角個名 名就係光珠。 但係咧，呢個就第三個死穴啦。就係咧，竟然呢個入面咧，其實你唔係見到佢，你起碼有半套戲係佢嚟，跟住先變咗魚都仲 OK。佢係你根本一開波已經係魚嚟㗎啦。 但係呢度啊，就想講我第三套讚嘅佢嘅原因，咁啊都話頭先講個 poster， 呢個 全程真身演出。咁我睇翻佢官方 poster 咧，就話我真係㗎，笠住魚頭嗰個咧真係光珠嚟㗎。咁但係你問我你拍過戲你就知啊，你邊有可能揾咗劉德華拍戲，就成程揾人笠住劉德華？咁你會唔會揾劉德華？你揾個同劉德華一樣身高一樣差唔多高度嘅人做就得㗎啦。咁我相信佢都唔會係光珠。咁佢聰明啦。咁佢入面咧真係好徹底地，成套戲都係魚腩，佢連回憶片段都冇嘅，即係話講翻佢後生變做光珠都冇。 佢 但 係 入邊咧光珠。 系 啦，但系入边光珠出现咗三个 shot 嘅，咁三个 shot 咩呢？系三张硬照，咁一张就佢少年，即系以前最早同女主角相识喺片场相识嗰阵时嗰张相，咁有光珠。第二张就已经系直喺个护士度打飞机嗰张，咁第三张我唔记得啦，又系好似啲回忆片段有张相咁，其余就冇见过光珠嘅。 唔係，但係我睇佢话 声音系光珠，声音即系揾光珠配。 我睇佢话笠住个头嗰系佢嚟嘅。 系啦，佢就话啦，系话系咯，咁但我唔信啦，你问我，即系你问我拍嘢冇可能揾个星，但系全程笠住咯，因为你现今科技，你揾第啲 motion capture 啊，好多嘢都可以做。 唔重要噶，唔重要噶，个重点系观众睇唔到啊嘛，佢系 冇错 假，其实唔系重点，个重点就系咧呢套戏，你因为呢一个演员而入场，而呢套戏入边咧，你成套戏都见唔到佢个样咧，呢个又系第三个香港观众嘅死穴嚟嘅。 系啊，但你问我调翻转睇啦，我另一方面睇啦，即系你唔当香港观众啲盲目啊，我以戏论戏，佢咪高咯？佢有嗰个明星嘅兼明，咁佢亦都有明星嘅 fans 效应啦，套戏做到，咁但系套戏其实就冇揾过呢个明星拍， 咁只不過揾佢配音嘅啫，即係嚴格講聲演。咁但係加三張眼照，咁啊砌 Photoshop 都砌到啊，佢分鐘未去過拍攝現場嘅。 唔係佢真係壞佢 嗰十套戲，第一男主角係李光洙啊！嗱，咁呢啲咪高？ 唔係，但係佢真係 諗嘅橋都諗到。 佢真係話係佢嚟嘅喎，笠住個頭嗰、那個。 你 making of 講咯，但係我唔信咯，即係就算你話 making of 見到，咁咪嗰十分鐘 making of 係光珠咯。 唔 係， 但係呢個對觀眾 冇可能揾個明星，但係全程笠住佢個頭㗎。 點解唔會咧？你冇睇過 V 殺咩？ 係係。 聽到 V 殺？ 聽唔到。 V 殺啊 ！V 殺啊！係。 我 V 殺，我 V 殺，係係係，笠住面具。 係咯 ，Agent Smith 嚟㗎嘛，其實嗰個係。 係 佢成套戲即係 Hugo 啊！即係佢成套戲係冇見過個樣嘅，佢就算除得面具咧，嗰個都係爛面嚟嘅，即係其實咧都係另一個化妝。總之 係係都係另一個化妝， 但係嗰個真係佢嚟嘅 ，OK， 演嗰個真係佢嚟嘅。咁係有嘅，係有嘅，即係我覺得冇話得定唔得嘅，因為你就算你蒙面超人都好啦，第一代蒙面超人係阿藤光雲自己扮翻嘅。 系， 正就係因為佢自己扮翻，所以佢就電單車意外就結果入咗廠，所以以後就變身之後就揾皮奧演員啊嘛。就其實原因係因為唔想個男主角再受傷啦，因為再受傷我哋又唔使拍㗎啦。最初係咁 ，OK， 最初係咁。咁後屘就當然更加因你情變，就男主角成唔使識打，唔使乜都唔使啦。即係你就係做戲嗰 part OK， 跟住一變身咧就係一個龍虎武師咁，佢哋幾好身手都得啦。咁後屘就發展出一個咁嘅系統啦。咁但係你話係唔係佢演呢、這個我哋冇得去話㗎嘛。佢如果佢製作話係佢，咁就你唯有係信嘅啫，係咪？咁同埋個重點喺觀眾嘅角度呢，就唔係係咪真係佢。係問題就係、是、你話呢套戲係周潤發、劉德華邊個都好，即邊個都好啊 ,ok? 佢入場都為咗睇佢呀，就算呢個係阿狼人邊個都好啊，鬼佬都得㗎。哇，我好鍾意呢個男星㗎，咁樣好鍾意雷神㗎，咁樣。好啦，咁但係套戲入面呢，佢成套戲佢都係用個特技化妝係變咗唔係佢平咗樣，唔好話魚呀，可能阿雷神做，但係成套入面呢，嘩佢整到佢成個變咗中流銅俠，唔靚仔嘅。其實班女觀眾已經唔鍾意㗎啦，同你講。因為佢入嚟係想睇靚仔，佢哋即係我問佢哋咁鍾意睇啲韓國呢啲戲，佢都係為咗睇靚仔㗎嘛。靚仔靚女啦 ,ok, 加埋個靚女啦。咁呢套戲入面佢哋想追捧嘅星兒係佢見唔到個樣子，佢哋係唔 ok 嘅。係。咁變咗佢呢幾樣嘢都可能導致到即係香港觀眾呢，即係對呢套戲個評價就比較遜色啦。咁同埋佢自己，因為佢講呢個係一個韓國嘅社會問題啦。咁雖然其實嗰個問題好 universal 㗎，今時今日。咁但係佢始終係講緊韓國啦。咁變咗佢哋可能亦都唔係話會即係會好直接代入啦，因為佢又太過 universal 㗎嘛。即係其實呢邊個社會冇佢就係嗰個問題啦，即係後生仔我去做就乜嘢工都要做啦，即係試藥都要做啦，即係幾 risky 嘅工，為咗少少錢都要做。咁啲傳媒又好即係好衰呀，好看風使你呀，好即係煲新聞咩，咁其實呢啲邊一個地方唔得。呢套戲呢你換咗啲演員喺香港照拍一次，成個故仔唔使改嘅。 係啊，啱啱佢都知道又有啲反建制呀、 啊。係啊，但呢樣嘢就正係因為佢太過 universal 啊。 系，明白。 佢變得又唔係好覺得有乜嘢感覺喎，調翻轉。 咁係嘅，你問我，但係你問我佢就即似反映翻而家嘅韓國咯。咁可能喺韓國嘅新一輩，佢個感覺同我哋嘅香港新一輩一樣。 睇可能會好好多，會 touch 好多。即係正如咧，外國嘅中國人啊，或者香港人啊，佢哋睇十年， 明白。 同你喺香港而家喺香港住緊嘅香港人啊，睇十年嘅個感覺完全唔同嘅。 系， 因为佢已经置身事外啊。 系 啊，即系其实真系噶，即系所以你嗰样嘢咧，系我觉得观众 touch 嘅，真系要睇下佢讲嘅嘢系点样咯，系咯。呢个我呢个位咧，啱啱香港观众就冇一样嘢佢啱佢味道啦。我要睇星冇咗个样，我要睇故事咩？故事太过universal 你讲嘅嘢 ，OK？ 你反美国发生又得，香港发生边度都得，都系有呢啲问题。咁佢反而 general 呢就係唔 touch， 咁又即係你話科幻片，咁我想睇科幻片咩？其實你話佢好高特技，其實佢哋唔係要呢啲特技㗎嘛，佢要嗰啲打到飛天嗰啲㗎嘛， 要先知嘢佢 先知。嗱，我覺得呢套呢最尾加返個 shot 得㗎啦，但係呢佢游水游咗去日本，佢就改名叫做蒙面超人亞馬遜，即刻 sell 得話俾你聽。 佢好似亞馬遜嘅嚴格嚟講， 唔係佢冇你有條腰帶、啊。 係啊，隻眼都係左右兩邊㗎嘛，眼仔碌碌。 佢執到條腰帶就變埋身做。你如果你睇過而家嗰套新嗰度亞馬遜，你就知有幾。 係啊，新嗰度亞馬遜。 係好爛嘅。咁可能佢咁樣搏一搏落去咧，即係我終於明啦，原來佢就係無面超人咁嚇。咁原來咧，佢話世界各地其實已經做緊啲研究，原來好多嗰啲怪人嘅已經嚇。跟住最尾臨完場出字幕嗰陣，真係無面超人打嘅。咁就好睇啦。 系， 我谂呢套戏咧，成套由头到尾咧，冇 action 啦，冇佢哋想睇嘅特技啦，冇星个样啦，有星但个星冇样啦 ，OK， 蒙面噶嘛，个样系 OK。喂，你真系我睇蒙面超人，你都唔好真系由头蒙面蒙到尾系嘛？我由头到尾都睇唔到嗰个变身嗰条友，佢永远系用蒙面超人嘅身份出现。喂，大佬，咁你明唔明啊？即系成个嗰个元素砌咗出嚟咧，真系唔系一般观众会中意，同埋有人话咧，佢嗰、那个。嗰、那個氣氛咧係慢啲嘅，對佢哋嚟講啊，對佢哋嚟。 係咪嗱？係啊，即係韓呢個就又係啊，即係你話籠統咁講啦，韓國片啊普遍節奏慢，你問我係啊，咁呢套都係嘅。即係你話如果佢係想好認真地寫一啲官司啊、打官司啊或者傳媒控訴咁樣，咁你問我可以寫得緊啲，佢又會。通常有呢啲即係主線嘅劇情，之後又講下可能坐低好生活化個愚人啊，同個女主角食飯啊，或者愚人同個律師傾嘢啊，即係會有呢啲比較拍得比較生活化啲，即係以一個平凡人嘅角度咁樣，咁變咗多咗呢啲又會覺得成個節奏慢， 即係香港睇啦，總之咁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寫，一定可能中間啲場口會改咗快咗，雖然冇話一定要加動作，即係加唔加動作就即係導演點睇啫，你要加動作咪加動作，咁但係佢擺明係。想加啫， 唔係加動作啊，加 係啊 ，even 你話文藝科幻，佢都可以寫得緊張啲。 唔係加特技啊，佢要唔係一定係動作嘅、啊，即係特技唔係一定係打噶嘛，你可以特技，啊、即係例如佢可以吹啲泡泡出嚟啊，嗰、那個女仔個窿得意咁都得㗎，咁嗰啲係特技嚟㗎嘛，係咪、啊？可以係 CG 咁樣㗎嘛，即係唔係一定係動作、啊、，OK， 你可以玩一啲特技，佢冇乜，咁好啦，仲有最奇怪就是、竟然香港咧有人話咧。將呢套戲嘅 compare 呢個嘅周星馳嘅美人魚，我完全覺得嚇。 嗱呢啲就嗱、是，即係呢樣我就想講啦。嗱，即係你都知我寫嘢命寫咁耐啦，我成日都係㗎啦。我上網我實俾人插㗎，即係總有人插啊，插乜插物咁。咁但係咧，事實就真係好多即係叫做我唔敢唔開名啦。即係坊間影評人咧，其實咧即係係挖盡取寵嘅個寫法。因為咧嗱，你魚腩側邊嘅同呢個美人魚咧，其實就真係唔冷關事咁啊，大佬。咁你魚美人魚啊，笑片嚟噶嘛，係啊賀歲喜劇。嗱，我唔理佢，你話喜劇笑片，佢都真係賀歲檔啦。咁我亦都相信佢拍嗰陣時已經知係真係賀歲檔啦。咁即係係賀歲笑片。咁你知賀歲笑片同笑片唔同啊？咁賀歲係再膠啲噶嘛，係咪先？或者再淺啲噶嘛？咁啊，你咁呢套咧好認真嘅。探究即係一個即係人嘅變種，係啦，你講先個問題。咁咧你問我美人魚，咁其實你問我睇咧，其實即係第一件事嗱，周星馳肯定唔係拍俾香港人睇嘅，拍俾國內觀眾嘅。咁其實佢同王晶係冇分別嘅，喺我眼中。咁不過點解王晶俾人插到咁咧？就因為佢撲街啫，佢走出嚟講嘢講得衰，佢個立場係啦。你問我周星馳唔拉咁咩？都拉噶嘛 ，OK？ 咁但係點解呢套戲啊，國內33億？香港啊，又幾好，亦幾好收啊，5-6千萬咯， 賺到飛起啊！香港仲 係啦，係又係好收得噶嘛，係咪先？咁點解又唔插咧？咁就因為即係周星馳識撈咯，佢就算係奶個，佢唔係明奶咯，暗奶。咁第二咧，佢入邊有啲笑位咧，其實抄翻以前佢咁多套即係抄襲咁，將啲最精華嗰啲咧，雖然唔係由佢演啊，咁但係裏邊個元素係嗰啲搞笑笑位擠翻落去，咁啊抄襲咁抄一碟嘢出嚟咯。咁你問我有入邊係有幾個位咧？即係我就有啲批判心態入去睇，咁但係其有個位幾好笑嘅，即係我現場睇咁個賀歲檔睇，都係好似初一初二睇，咁啊真係全場笑嘅，即係包括咩八爪魚啊咁煎佢啲尾啊咁樣又要篤啊咁樣，跟住噴墨咁樣，即係幾過口，咁但係我數得出即係笑位得兩三個，咁其實套戲又簡單又淺，咁但係只不過佢就叫做包一個咧，叫做包就，只不過個背景係地產商啫。咁啲人已經將佢咧吹到無限擴大，又話套戲係講地產霸權，又話講乜撚嘢大企業支持乜乜。咁第二又話係咁以包美人魚，咁美人魚咪美人魚咯。咁我哎呀受到人類逼迫啦，咁喂咁呢啲橋咪屌你泰山都係噶咯。咁我又話喂咁呢啲咪保育咯。話講保育好錢啊，我屌你真唔係咁，大佬。 遲啲睇下泰山門登高 book 可能仲低嚟啊。 咪咯，你咁講你話泰山咪屌你200年前咪講保育啦，講埋反能源啦，哇咪等於阿科斯而家。即係你唔係咁啊，呢啲背景設定啫嘛，佢入邊都唔係講， 入邊都唔係主題講呢樣嘢。 唔係主題囉，咁你話佢點解嗰個阿鄧超角色要撚嗰條女，咁條女要咁鮮明，咁因為純粹個角色要有衝突嘛，咁你有錢佬梗係要搵個又鍾意佢迷戀佢嘅有錢婆，咁你先有衝突位嘛，係呀，唔通你整個搵綁架，唔搵蔡志強綁架，咁你唔好睇嘛，明住，咁你純粹角色衝突，咁佢就話寫啲呀，即係講明呀，諷刺緊咩啲大企業呀，互相有咩喺度相戰呀，咁樣相咩戰，一套邊有相戰， 相戰就大打。 系啦，好啦，咁咧即系其实唔系嘅，但系啲人系中意过分解读，咁呢啲就反映到就系好多影评人或者观众咧，其实就唔系写套戏，即系写戏佢系鸠吹嘅啫，佢就其实写咗人，因为王晶俾人插，咁佢咪打全世界插到成风云咯，因为周星驰就得唯一一套真系叫港产片啦，唔计赌城，咁佢冇成个新年档期冇戏。啊咁當然仲有《西遊記》嘅，咁又唔嗰套啊爛嘢啦。咁佢咩事咪捧咯？咁同埋又啊聞到陣味，啲人都係捧周星馳。咁即係有啲叫做盲目咯，亦都係叫做平人又唔平氣咯。咁我覺得呢啲咧， 對人啊， 唔係啦，即係平人平氣冇緊要嘅，你認咪得咯。但係佢又唔認咧，一下慘啊！佢又覺得係啊，哇咩人如好撚高啊，屌咧寶玉啊，二十四機巔峰之作咁樣，哇有信息語言又話好有深度，我真係爛到趴街。 我覺得衰過《長江七號》啊，講真嗰句。 系啊，如果你话真系拿套美人鱼同呢套比咧，第一嗱比嗰个啊白痴啦，即系你回头拿一套莎士比亚文艺喜剧，就同一路向西比嘅啫，系啦，哇一路向西写得好深啊，后现代主义讲色情事业啊，其实暗示就爱情嘅真意咁样，喂屌你叫你咁讲都得噶嘛，咁但系你问我咧，系啦比嗰个傻啦，咁但系问题咧你比其实系侮辱，啊侮辱我明侮辱美人鱼，侮辱咗越南特变。越南特變喺我心目中係套好啲。 係咁講啦，即係可能好，即係啱唔啱自己口味一件事。佢聽嚟 Coolie 咧，其實佢係 O K 嘅套戲，係啊。 係咯。 啱啱口味口味啫，佢 係啊，你話唔啱口味啱啦，即係觀眾又係嗰句啦。往往啲觀眾評又話：喂，唔啱佢睇嘅戲咧，佢又覺得爛嘅。 冇錯 啦， 呢個就係問題。係 啊，爛唔爛其實係睇個客觀嘅評審標準嗰套戲。咁你唔啱睇，你冇話唔中意睇，我冇所謂嘅，冇話好戲，我自己一定要中意睇。你冇話唔中意睇咯，你做咩講佢爛啫？一唔啱睇就話爛，個結局唔合佢意又話爛，唔係呢啲咪叫爛？你話唔合佢意或者你拍得唔好，咁你冇得話佢爛嘅嘛？咪咯， 即係好多唔係我杯茶嘅戲，不過我覺得佢個技術好高嘅，不過我真係唔中意嗰個題材咁，或者我唔中意嗰個。 係啦，又話爛咁樣。 兩回事嚟嘅，佢套戲唔爛嘅，我自己都好多套戲技術好高，不過唔啱我啫嘛，係咪先？喂，有啲大佬真係好鬼悶啊！嗰啲真係純文藝、純愛情嗰啲，我都講話我唔中意睇純愛情嘅。唔係佢套戲。係 啊，你唔中意咪你咪唔睇咯。係啊， 我個人咁中意睇純愛情。 係啊，同埋又係嗰句咧，即係香港觀眾就慣咗一把尺去度曬所有戲嘅，咁嗰把尺就好簡單啫，主觀尺。主觀尺意思咪要睇星、睇情緒、睇議題、睇政治議題或者睇咩？咁但係問題你文藝片你應該有文藝片嘅 judgement 噶嘛？因為文藝片有文藝片嘅套路，有文藝片嘅拍法，同埋佢因為係文藝嘛，咁你梗係有啲嘢要講啲角色刻畫啦，要情感細唔細膩？動作片又唔同啊，動作片係睇打噶嘛，即係我睇葉問三，啲人又多 Q 魚，又話葉問一啊好 Q 高，葉問三啊好 Q 低，因為葉問一咧暗示中日韓大戰有民族情懷。咁我大佬黃文葉問一講咗咯，咁葉問三嚟到香港嘅民謠乜 Q 情懷啫？屌佢一個普通人喺香港搞拳啫嘛，發揚詠春一代宗師咯，咁佢拍得唔好咩？葉問三咪講曬啲嘢咯，咪專武術與家庭嘅關係咪叫寫曬咯？咁人哋係想寫呢啲，佢又話喂好低啊層次，粗淺咗啊粗咗，咁同埋還原翻葉問三嘅動作片嚟噶嘛？喂，打得好睇咪得咯？屌有啊！ 其實好多嚟咧，都係心 係啦，又話同洪代林感情啊，死得唔好咁樣。喂，你死得好咪一代宗師咪王家衞套咯？但係睇王家衞嗰套啲人又話，屌啲動作鏡頭咁得意嘅， 換鏡 嘅新嘅，係、 okay、 啊，唔打嘅一代宗師又咁樣又調翻轉又一把尺喎。咁啲動作片啊睇動作，咁劇情片啊睇劇情睇扭橋，你文藝片啊睇你即係犀唔犀利？咁應該有唔同嘅 judgement 咯，即係你睇卡通片咁，跟住你要兒童向睇噶嘛。你話優秀大都會咁，你用翻兒童向嘅角度睇，你唔咯？優秀大都會又話喂啲動作啊好唔浮誇嘅，咁呢啲卡通片啊要浮誇啊嘛。咁即係你要係有唔同嘅質群，咁呢啲先叫做識睇戲咯。 睇特攝片就話唔合科學啊嘛，特攝片係啦，科學㗎啦。 係啦，即係睇災難片咁樣，災難咪爛咯，即係好似加州大地震，有啲人都話㗎，喂好戇交喎個男主角，喂如果比普高達佢都識揸，邊可能？系啊，屌屌，边有可能乜鬼啫？卡通我又识揸，咁我调翻转，你再烂片啦，乜屌，咁你唔识揸，点样求？屌你无端端揾打添咩？咁你梗系一个家庭讲晒啦。咁你去到位，人哋要揸到交通工具个目标系咩？咪 sell 个动作场面俾你睇啦。点解会有跳伞？因为佢要识揸飞机，咁啊飞机又落唔到，佢咪跳伞咯。咁咪有跳伞场面。咁点解要有海啸啊？咁有埋海啸，佢咪要揸只艇咯？咁你梗系要揸啦。我觉得你啲冇得讲。你话佢套戏，喂，我比较高大，佢都识揸，你即系玩嘢。 係咪先？咁乜套戲？係咯，咁乜套戲睇災難？哇，大佬，成個加州移平咗，仲唔災難？喂，呢啲特技香港點做啊？大佬，你畫就層樓冧，你都畫一年啦分鐘，咁你點啊？呢啲咪就係人哋高手咯。咁套戲拍得緊張刺激，又有條女大波，喂，輸咗邊啊？好睇咯，咪咯，咁即係有啲人又話喂好腦殘啊咁，喂災難片梗係腦殘㗎啦。 喂冇嗰樣要揾嗰樣嘅。 係啊，喂震完咪 suffer 緊咯 ，suffer 緊咪逃生咯。喂梗係咁拍㗎，大佬咁樣震震下你又整啲外星人咩咁嘅 confusion 啦，係咪先？咁你話你而家外星災難都得㗎，咁你都建基你個本質，你都係個男主角逃命㗎嘛，逃命求生，又或者你係要反抗，咁你係咁拍㗎啦，你唔會入邊搞啲恩怨情仇㗎，無端端。 每套戲個 係啦，個擺位又唔會擺咗喺樓橋度啦，因為佢唔係劇情片。咁啲災難片一定係睇災難，睇大場面，係啦，睇佢個點樣鋪嗰啲動作，點樣鋪佢個求生咁樣咯。即係呢啲就叫做你睇下，但係即係觀眾就呢個就係電影個觀影質素。即係外國就即係都好成熟就係咁。咁你香港你問我都係唔得嘅。 咪揾嘢鬧， 普遍香港觀眾 唔係啊，根本唔關事去揾嘢鬧。同埋佢已經未睇之前已經有咗 judgement 嘅，即係佢係揾嘢 support 自己個講法嘅啫。所以佢哋啲嘢係唔係一個真心嘅理由嚟㗎， 係 啊。 一定咁加上你又係嗰句啦，香港觀眾係麻木，唔睇港產片啦。咁所以我哋先今集特別要講港產殭屍片。是啦，要為港產片講下，咁你香港仲唔睇㗎嘛，咁你一上已經鬧啦，係啦，咁你唔用我講。 一而家要快轉下一套啦，講得太耐啦，你呢度夠。 冇錯。 咁大家快等我哋今日咪想講嗰套囉，呢度講曬啦。咁快啲講下喪屍啦喂。咁喪屍末日戰即係今日嘅主題嚟嘅 ,ok, 咁係 I am a hero。 A hero, 冇錯。 咁啊呢套戲呢就主要做佢點咩三一王兩後㗎嘛。 一王两后啱，事实系一王两后，有两女士一夫， 系啦，大船洋咧就系真人就40几噶啦，但系佢个故事角色入边咧就话佢30几嘅啫 ，OK， 咁啊大家点睇都觉得有少吓咁样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 但系佢事实上个演员真系40几 ，OK， 但系佢里边个角色设定话佢30几嘅啫，咁咧就另外再加咧呢、這个以前嘅美少女啦，即系以前咗嘅美少女就长泽正美啦，因为都。結曬婚又成㗎啦，咁啊，你知日本 就但係我嗱，佢咪美少女，佢係日本第一隱喻皇后， 美少女嚟㗎， 女神隱喻女神， 咁 係啊，第一位 就佢都叫隱喻，佢唔算係嘛？ 隱啊，出曬名隱啊，就到後期啦，即係出道佢都有水著啦，但之後咧真係堅隱嘅，就係啦，即係真心隱嗰只。 咁啊，咁啊，正美就不嬲都係唔係睇呢樣嘢嘅，其實反而 冇錯，但係佢事實就 OK 喎，身材真係 OK 喎。 好耐之前都已經唔係睇呢樣嘢，咁啊，而家就大咗啦 ，OK， 即係日本妹28歲就係師奶嚟嘅喺佢哋嘅定位 ，OK， 咁所以今集咧就整咗個即係。其實呢個呢本身佢都唔係後生嘅，但佢就呢度就做返學生妹，就係、是、呢個有尊嫁純，其實都一個廿頭一個 廿頭廿三四歲喎。 即係其實佢個年齡距離呢絕對係窄過阿 K 同阿呢個阿陳海林嘅。 係 都係做緊兩姊妹先啱嘅。咁但係呢度入面好似一個就已經係中女，一個呢就是翠卜卜咁，佢個戲入面就咁樣去 present 啦。 冇錯。 好啦，咁呢套戲呢就有啲即係動漫嘅元素呢，佢本身係漫畫改編啦。咁就有孫嫁純呢將會變成一個半屍嘅。 半人半屍係冇錯。 咁我睇有某啲嘅解釋呢，即係有啲解釋㗎喎，原來有啲地方。咁佢就話呢，佢係應該其實係佢係有 immune 嘅，即係其實佢唔係好似普通人咬完就會直接變喪屍，佢就會變咗咁樣半人半屍，即係又係呢個咩啦，甲鐵城啦，其實咁而家呢排都好興咁啊，就係咧中意有個女角啊，呢啲卡通女角啊，即係仲要隻眼一隻唔同色，嗰啲好明顯係啲卡通女角嚟。咁佢就有咗呢啲屍嘅能力，但係咧佢有仲有翻少少人嘅即係嘅 人性嘅意識咯，係 係啦。咁啊長澤正美就係護士啦，以前啊，咁又係啲 戰 局誘惑啦。咁呢度應該係充滿好多性嘅暗示嘅。OK， 咁啊有孫嫁純就經常係。穿住條校服裙就露比咁樣嗰啲啦，係 嘛？冇錯，即係絕對領域咁樣啦，係啦。咁但係你知有穿咧，冇上面露啊，或者上面露都冇嘢睇啊。咁所以成套戲又冇乜露嘅，上面又冇乜露，係啊，淨係露絕對領域嘅啫。係。 有件冷衫嘅上面係。 佢有校服咁水手服咁啦，你當咁啊正常傳統嗰啲性幻想嗰啲校服咯。咁但係打破甩皮甩骨嘅，咁佢又都污糟糟嘅，因為套戲佢都係聚焦兩日啫嘛，即係由頭到尾都冇翻過期。佢即係有喪屍，跟住逃亡， 走咁啊，都係講兩日嘅事，咁啊冇換過衫，亦都冇沖過涼，咁所以我成程都係污糟糟咁樣。啊，你問我啫，都係嗰套衫嘅啫。係啊， 咁呢套使唔使講古仔咧？可唔可以好快咧？即係用幾句咁去交代下？ 好，一句講到尾，套戲其實本身或者都唔我介紹我都係算，因為套戲其實就冇乜嘢嘅啫，即係零嘅其實套戲，即係劇情上咁啊，純粹就係宅男就變英雄，英雄救美就救咗兩條女，咁最後兩條女啊同佢啊唯一冇死嘅啫，咁啊再繼續咁去邊咧？佢個目標係要上富士山，因為佢嘅設定啫，電影嘅設定啊。話佢啲病毒咧就越海拔越高，咁啲病毒就越少越稀疏，就會就生存唔到嗰啲病毒。咁所以咧就政府就叫啲人就盡量去高嘅地方。咁佢哋因為喺東京，咁東京最高嘅山就富士山。咁所以成班友仔都要目標係要上山。咁當然上山中間遇到好多嘢。咁最後咧得翻男主角同埋兩個長澤直美同埋呢個有川甲信咧可以就坐上架車。咁就離開到，咁而個鏡頭最後個 wide shot 咧，同紅 van 嘅 exactly 一樣，就咁上，咁跟住，咁跟住播字幕嘅，係啦，嗱影評我出咗啦，你又問我咧，嗱你話辣好爛又唔算啦，公道講，咁佢都佢其實佢個頭開得幾好，我覺得，咁但係就你問我就唔合格嘅套戲，我話俾42分啦，即係合格啊差啲，中下呢套戲係啦就咁。 咁衰在乜嘢咧？先講缺點先。 咁嗱，衰咧第一就嗱，我有睇漫画嘅，咁我先发觉特别失望嘅。咁嗱，电影与漫画嘅分别，我稍后会再有个环节再讲啦，即系即间先再详细讲。咁我以戏论戏先啦，以戏论戏，你问我咧，佢系一套好典型嘅 zombie 嘅。咁典型嘅意思就即系外国嘅僵尸嘅特质系点？咁同呢套一样嘅啫，佢都系咬咗去马云咯。咁同埋个样咧都系啲即系。塊面已經係爛曬啊，因為啲眼啊流曬血啊，咁樣污糟糟，咁啊同埋就又係會有啲但係佢有啲唔同，即係外國 zombie 可能佢係 walking dead 咁樣就即係會行得好慢㗎嘛，又或者即係咁樣喺度唔知做乜喺度行嚟行去咁樣，咁佢有啲唔同嘅，佢可以好快嘅，即係有啲嗰陣時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兼有動作嘅，即係同你打交得嘅，就唔似話啲 walking dead 咁永遠走埋嚟咁樣，慢慢咁樣嗰只，咁有少少唔同。咁第二佢就跟漫畫一樣啦，佢其實日本即係漫畫入面佢都係想寫喪屍係有啲，第一佢有啲係死咗之後個喪屍佢係會做一啲佢人生佢即係生前對佢嘅執著嘅嘢，即係譬如佢會一個購物狂，即係譬如成日買嘢嘅女人，咁佢死咗之後做喪屍佢就會永遠喺度買嘢，係咁撞嗰啲食鬼啲門，又話所以入去買嘢，佢入去買嘢咁。咁譬如你一個小職員，咁佢做喪屍之後，佢都會記得啊，要起身翻工。喂、哎，起身翻工，我會遲到啊！起身翻工遲到。咁佢有啲咁樣叫做死前嘅特質，會留咗喺個喪屍度。 搭地鐵嗰個嚟 講，係啦，其中一個就搭地鐵。咁佢就永遠就喺明明喺條街嘅啫。咁佢當肥佬飾演一個，你當係都啲小職員咁，可能又係喺咁佢就成日驚搭地鐵，咁啊搭地鐵好逼，好逼之餘搭地鐵又驚落過站，即係搭錯嗰站咁樣。咁佢就明明喺條街度，佢變咗喪屍啦，但佢仍然企度就扮上地鐵，咁啊舉起隻手就扮揸住地鐵嗰個扶手，咁然後啊念念有詞咁樣，到站俾佢到站，咁跟住扮落車，扮落車佢又屌上翻去又上車，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殭屍嘅世界，佢就會有啲。可能有啲對個係啦，喺喪屍世界係啦，冇喪屍世界。咁佢你問我呢啲位係有啲即係批判社會咯。咁漫畫都有，即係其實佢又唔係原創，佢只不過跟翻漫畫。咁但係咧，漫畫寫得好正好多。咁呢啲我到講漫畫分別先再講。咁咧，第一佢喪屍佢就冇乜新嘅設定。咁我以戲論戲啫，電影觀眾角度。咁我梗係期望佢做到電漫畫嗰種效果啦。咁漫畫有啲特質咧，佢想扮咯，但唔似。咁其中一個 point 就佢想做到好平民嘅時點去經歷咗呢場喪屍大即係叫做大爆發啦 ,ok? 咁佢想有咁嘅感覺嘅，即係有一啲唔知咩事，咁由佢嘅視點睇出去，發覺哇成天都啲軍用直升機飛過，但望出街條街冇乜嘢喎，咁但係當佢真係發覺啊搞完一輪啦，出到街突然之間就有人撲出嚟，咁跟住開始條街有人走，咁佢又走，跟住佢又堅跑啪啪跑，跟住發啊原來再行出個街口，成條你當台場咁樣已經出曬煙，咁成個廣場啲人已經變曬喪屍，即係有呢啲咁樣平民視點切入嗰件事。咁但係咧佢寫得唔好，第一咧佢就唔夠大場面啦，你問我，即係漫畫就大場面好多嘅。咁同埋漫畫咧變好多變化嘅，佢就冇去留於有喪屍之後咧，佢做咩咧？咁啊上咗個的士，咁啊叫的士困獸鬥一場。 咁跟住做咩呢，就已經去咗森林。咁但係森林呢，慢慢又森林有啲森林追逐戰，佢冇。咁跟住就已經去咗嗰個御台場呢，即係你當富士山下面嘅歐蘭啦，即係你如果去過東京你都知道有個係大嘅歐蘭，佢即係實景拍攝嘅，喺嗰個歐蘭度拍。咁佢入到去，咁跟住又喺入面又當係困獸鬥啦，有啲似 Walking Dead 咁樣就有啲人類身環嘅，咁但係個身環啲人類自己已經建立咗一個，你當好似一個喺個天台度住，有人管治，有好似有一個國家咁樣，有人做領袖嘅。咁佢嚟到之後，發覺後屘梗係發覺，哇！原來嗰啲人都係奸，領袖嘅人係邪惡嘅。咁佢發覺變咗係人打人咯。咁人打人之餘又有喪屍殺人咯，即係追人。咁有啲咁樣即係人同人又要鬥，人同喪屍又要鬥。咁類似後屘又困獸鬥，咁最後死剩佢哋三個咁。咁你預期就係咁咯。咁套戲其實冇嘢。咁呢個就係啦，因為喪屍冇新角度，咁又我會期望就如果你日本拍喪屍，咁你都有啲日本元素咯。即係 basically 你去殺個喪屍都有人揸日本刀，我會咁諗。我都唔期望有人放飛鏢嘅，咁你都要揸日本刀。我明嘅，你話喂慢慢冇嘛咁樣，咁但係慢慢佢冇日本刀啫，但係佢佢慢慢入邊有好多元素係同日本有關。即係譬如當你遇到咁嘅情況啦。你估當啱啱發現呢件事，最多人去的地方去邊咧？咁佢又死嘅。佢最多人去的地方梗係逃命啦。咁最多人嘅就會搭火車走。咁然後所以有一場就喺個火車入面，喺個列車入面行緊嘅列車，嗰剎那係成架車正常嘅。咁但係就一路行，就一路見到啲屋開始燒啊，啲街啲人開始走，跟住再影翻出嚟喺個列車入面開始有人變喪屍。咁大架車行緊啫嘛，困獸鬥。咁跟住啲人點咧？咁嗱，有啲咪好生活化嘅情節咯。咁呢啲就係漫畫強嘅地方。咁但係呢套戲電影又做唔到。 攞走。 咁同埋佢第二就日本啲超迷信噶嘛。當你發覺有呢啲咁樣嘅大混戰，咁佢重點啲人就梗係會求神拜佛。咁你知道佢話本身每一區都有好多神社嘛。咁佢有一場咧漫畫就講啲人講佢要去拜神社。咁其實佢就有啲有度講嘅，就話啲傳聞知道話要上富士山越高越好。咁上富士山其實會經過幾個神社嘅。咁嗰啲人點樣行過神社上富士山，都仲未有嘢。咁但係就喺個逃亡嘅人群之中咧，漸漸地開始有啲聲，有啲人又唔見咗。咁就慢慢混亂。咁佢有呢啲咁樣營造到呢啲氣氛咧，就好正嘅。咁但係呢啲全部甩曬咯。咁戲入邊有上神社。咁但係就戇居到呢，就係佢同有川架純兩個就叫喺神社度噏咗少少嘢，跟住坐咗喺個神社門口瞓覺。咁我瞓完就過一晚咁叫做交代咗神社好忙。咁好差個演繹。咁同埋佢咁嗰場戲為乜呢，就嗰場戲就幫佢做第二招。咁男主角瞓扎醒先醒咗，但係有川仲瞓咗喺度嘅。咁佢又想及有川個波啦。OK， 咁啊瞄住個波瓦想撳，咁你因為你知男主角宅男嚟嘅，佢即係跟翻漫畫都一樣啦。咁啊，但係撳下波瓦唔敢撳，撳下撳下，發覺原來佢條頸見呢條頸咧後面係有牙口嘅印。咁所以就嗰場戲叫做男主角發現女主角係牙被人咬過，咁男主角即刻揾支槍指住有川架純，咁跟住有川架純就解釋又話其實唔係啊，唔係喪屍咬我啊，我好耐之前俾個僆仔咬過嘅牙印咁樣，咁類似。咁即係有啲咁樣嘅勾心鬥角，就喺叫做嗰場戲交代。咁但漫畫入面神社嗰幕就好緊張嘅，因為嗰啲人點樣行，跟住喺啲混亂之中啲 BB， 有啲佢因為啲喪屍好多好多形態，有啲 BB 喪屍，即係嬰兒嘅年紀已經變咗喪屍，咁佢咪躝咯。咁佢就需要人人嘛向前行，但係發覺下面有嘢躝咯。咁但係啲人又唔知道。咁佢有啲 BB 嘅喪屍躝一嘢就咬落去，咁跟住又跌低咗。咁嗰啲即係嗰啲場口做到好緊張。咁漫畫神社仲有個男主角有幕就講佢知道有問題啦，佢就拿住支槍開槍，跟住走上個神社當眾演講，就話俾人聽而家好危險，我哋唔應該聚集埋一齊，但冇人信佢。咁跟住個鏡頭就影住一路去望落去，你啲神個神社冇長好闊噶嘛啲路，佢挖到滿曬人嘅。跟住啲人唔信佢就話：，唉，冇要又現身體。咁跟住一路個視點影住條路，條路啲人就慢慢唔見，有啲人掹咗落地，掹咗落地，跟住就突然間有個 BB 仔跳出嚟。喺個人堆中跳去男主角度，成隻 BB 真係喪屍嚟嘅。咁佢慢慢就有啲分鏡做到呢啲緊張效果。當你影緊講嗰下望住個觀眾，個觀眾一到有啲人唔見咗，突然之間就有隻 BB 真係飛出嚟，又咬啊男主角咁。咁你遇有呢啲咁嘅場口咧，慢慢就做到驚慄咯。咁但係呢套戲係甩曬，咁呢套其實冇驚慄成分嘅，因為佢都係流於齋打、齋走、齋追、齋逃亡。咁佢個驚慄效果低咧，二來佢又想拍到似溝片啦。即係嗰啲大集體喪屍混戰咁樣嗰啲血腥暴力嘅斬啊，又流血啊，又喺度食啲腸啊咁之類。咁但係咧又拍唔到嗰種感覺。 咁加上就最後就流於佢又叫做咧，因為我要做英雄，咁梗係個古仔個男主角最後真係變咗英雄啦。咁佢因為佢個設定佢又會開真槍噶嘛，因為佢係打嗰啲活靶飛鏢嘅，即係飛鏢靶，即係嗰啲運動項目。咁佢係有槍牌，好少數有槍牌有真槍嘅人嚟嘅。OK， 咁但係佢有槍牌，佢開頭塑造佢好嚴格遵守嗰個槍禮個法案。咁但係終極佢曾經佢。打開活靶就多咯，咁但係佢從未試過打真人嘅，咁就到直至就有喪屍，咁最後佢要打嗰下咧都冇打，咁佢有啲後悔，咁但到最後就為咗救啊女主角，即係有穿甲純同埋長髮隻尾，咁佢就混咗你當喺一個停車場入面啦，咁佢就個情況似打機，好似 Time Crisis 啊 Doom 咁樣，咁啊兩邊左右兩條路都有喪屍包圍曬啦，咁你遇咧唔係好多隻喪屍嘅啫，我諗係都係一二百隻啦。咁但係你畫面啊，砌滿曬啦，五十幾隻喺嗰邊，五十幾隻嗰邊。咁啊講啊，唔知點解啦，唔知有原因啦。佢解釋男主角就後屘又終於開槍啦。咁而佢身上面有96發子彈嘅，得唔得？咁嗰96發子彈係散彈槍嚟嘅，即係意思唔係話普通獵槍，係一槍就好。你譬如佢側邊三隻喪屍，三隻喪屍爆曬啦 ，OK？ 咁佢就點樣用曬96發子彈？咁啊打完左邊。又打右邊，打完右邊就打左邊，即係明明佢係一夫當關，即係葉繼寬咁樣企喺條路中心，啲喪屍慢慢躝出嚟，咁樣，跟住佢又射完嗰邊，咁佢又解釋一路射一路成咧，咁其實嗰啲獵槍咧後座力好大啊嘛，不嬲，即係嗰啲大啲獵槍，你當雷明燈咁樣，咁同埋咧喺宅男嚟計咧，佢成開咁多槍都好撚攰嘅 ，OK， 咁佢都有描述，當佢打到第40幾槍嗰時咧，即係已經筋疲力竭咁樣踎咗喺度，流曬汗，哇，兩隻手垂都提唔起，咁但係啲喪屍繼續又躝埋嚟。已經死咗一隻噶啦，即係死咗100多隻喪屍，咁但係仲有100隻，咁又躝嚟，最後再叫做 stand again， 跟住揮 again， 咁再企起身，再射，咁最後真係哇彈彈彈彈彈彈，咁啊96發子彈射曬，一個歪索，咁啊成個停車場都係死屍，咁啊嗰度我諗500-600隻喪屍全部死曬，咁啊叫做救到女主角，之後大佬出現，咁最後打大佬完咗套戲咁樣。 咁 大佬真講啊， 講下有穿架純變終於發難嗰度咧，講。 嗱呢度咧，我就睇嗱，因為我漫畫我都唔算話好詳細睇，因為我都而家叫有做7期單行本應該，即係香港啊。咁我都睇到第七嘅。咁其實漫畫咧好有穿都唔係好早出嘅。咁漫畫咧其實有穿呢個角色其實就唔應該好似電影咁喺個的士度出現嘅。咁佢喺個森林度，即係嗰陣時都未話有個意識走上富士山，純粹男主角想遠離城市，喺個森林度又巧遇有穿甲純咯。咁所以唔同嘅。咁我睇漫畫睇到去第7期，有穿都仲係啱啱俾個 BB 嗰陣時咬嘅啫。咁而呢一幕咧喺漫畫係有畫面，而係現在發生嘅。咁但係咧套戲改咗咧就話個 BB 咬 BB 喪屍咬啊有穿 BB 咧係即係之前即係用講口講咁交代，冇畫面嘅。咁我睇到第七期漫畫都冇講有穿點解變半人半屍嘅。 系 啊，咁而系啦，呢套电影我都唔系好理解，但系事实佢系半人半尸，佢系变咗尸，咁啊曾经疯狂过，但系当佢见到男主角受第二啲丧尸咬，佢就会走出嚟一拳打死呢只丧尸，穿晒，咁然后就救男主角，咁但系咧佢变咗半人半尸之后咧，佢就佢其实讲到嘢嘅，讲一两句咁得咯，但系佢又唔会主动讲嘢啦，佢就变咗好酷，咁啊好冷艳嗰种感觉，咁但系咧。好酷得嚟，佢隻眼咧一半係東京食種眼啦，嚇佢哋講，咁啊一半就係正常人類眼啦，咁但佢又永遠望住男主角，咁佢就曾經講過點頭咁樣啦，有啲反應嘅，咁啊曾經就話佢覺得喺男主角嘅身邊咧就好安全，佢好温暖咁樣，咁所以佢就永遠跟住男主角，咁、那個感覺就似佢半人半屍，就似好似一個宅男咧育成緊，或者叫做養咗一隻 AKB48 嘅寵物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位咧，即係幾滿足到獨男嘅性幻想嘅，即係你話啊咁啊，獨男最想係點啊？第一由獨男變英雄咯，咁啊依套做到。第二做英語英雄之後，你仲育成你心目中嘅話校服高中生，仲要 AKB48 嗰只咁脆嘅。咁第三仲要有條索妹，我索妹仲要係冧你養暴你，咁佢食曬呢啲位，咁啊叫做滿足到呢個獨男或者叫宅男啊嘅目標，你問我。 其實咧，先前已經出過幾套呢啲即係 AV 啊，係玩呢啲嘅女鬼啊、喪屍嘅，咁即係其中一集就係玩喪屍嘅。 咁佢有啲係阿精子啊，係阿咒怨啊，乜都有嘅，咩裂口女都有。咁變態到呢，即係 AV 都有呢啲題材嘅，即係其實呢佢哋係即係佢當然佢拍得 AV， 咁佢當然嗰個佢都係 AV 女嚟嘅，嗰啲女係平時你睇開嘅 AV 女嚟嘅，即係佢唔佢咁，但係佢當然佢都化曬啲喪屍裝㗎啦，如果唔係就唔係喪屍啦。即係佢搞嗰個女係喪屍喎。 都係喪屍啊， 是 但係你會褲計係咪啊？你唔會話咩即係打交下啲波甩曬出嚟嘛？唔會啊。 咁啊冇，咁但係佢都有專登整某啲位置，可能都爛咗少少，見到即係咁啊！你 C A V 嚟嘅啫，佢啲特技佢 知道 整到假嘅。咁佢就唔係講話喪屍搞正常女喎，佢係正常男人搞喪屍女喎。即係你想象佢哋嗰個 mind， 咁 OK 喎，幾有橋喎， 已經係有啲嘢。咁當然啦，即係你俾我，但係我搞咩啊，大佬？即係你睇精子或者睇呢、這個啊咒怨，真係你真係會唔會諗同佢搞嘢？真係大佬。但係佢哋幾 變態？咩加椰子啊嘛， 加椰子。咁你即係變咗你會有興趣搞啊精子同啊加椰子，同埋或者係隻喪屍女咁佢就係有嘅喎，佢哋有呢一個咁嘅興趣嘅。咁所以如果你想象下呢個喪屍女仲要係有穿嫁純咪好正啊，咁我相信佢唔多唔少啦，係有個咁樣嘅投射喺呢度㗎，即係呢套戲㗎。咁 係喔，即係叫做即係我覺得佢漫畫都似咁，但係呢呢、這個咁講啦，即係而家我講下漫畫同電影嘅分別。咁我第一就係呢個啦，佢即係個場口上啦，佢同漫畫爭好遠啦，因為漫畫緊張好多。咁但係呢我點解我話套戲開頭開得好呢，咁佢一開頭有一幕呢就同漫畫 exactly 都接近一樣嘅。咁整體嘅電影嘅忠於原著程度低㗎，即係一定低過落下劍心啲，即係落下劍心都仲係開頭好似咁，但係去到後期又改咗啦，因為有濕印嗰啲 cut 曬啫。咁但係佢就隻頭唔係，佢就保留咗個頭嘅啫，即係嗰啲設定啊同埋頭嗰啲位置。當佢一有喪屍之後，其實好多都改曬啦。OK， 咁但係主線都係啦，佢主線都係上富士山，都喺個歐力嗰度咁樣，咁跟漫畫嘅度咁。咁但係其中一個位咧，有個名場面就叫做喺個漫畫入面叫做個男主角嘅冇話 S 應該現任嘅女友啦。咁佢話過佢雖然係讀漫，佢又畫漫畫，咁但係都有個叫做應該話女朋友啦。咁但係個女朋友唔係同居嘅，即只不過係有時上去開下波啊咁樣類似。咁而個塑造個關係，嗰、那個女主角同嗰個男主角咧個感情都唔係咁深嘅。亦都個女主角係會即係唔好話女主角呢、這個即係呢個女朋友啦，亦都會唔係太睇得起去做漫畫呢個角色。畫漫畫呢個角色亦都唔係太睇得佢，即係覺得佢一個35歲啦，都係一事無成，仲係喺度追尋緊自己漫畫冇咁虛無、咁飄渺、唔夠腳踏實地，而又揾錢唔多，有啲睇小你咁樣嘅感覺係有嘅，即係喺漫畫都有咁樣。咁而呢個人係會係第一隻喪屍嚟嘅，得唔得？呢、這個就喺個套戲入面睇嘅，因為套戲佢都一開頭會有啲煲啦，喺一個描述佢個背景啊，漫畫家點樣俾人受欺壓啊之類，咁又描述佢同女朋友嘅關係，咁當中就有啲新聞報道就暗示就其實就一早有啲人啊發覺有啲新嘅，有啲人咬只狗咁樣，類似，跟住又開始係啦，佢有個位就話啊開頭報道有隻犬啊，我報道有隻犬咬傷途人，咁但後屘啊對唔住資料更正啊，唔係只狗咬傷途人，而係途人咬只狗。咁有啲咁嘅少少巧，咁其實暗示咗喺嗰度，其實三日前，即係你當個試點係三日前，已經有開始醖釀住呢個病毒㗎啦，開始有啲喪屍，但係又未咁大規模，係啦，咁佢類似咁樣有啲鋪，咁但係咧，咁始終你喺電影都要隻隻喪屍俾人見，咁先人先信係真係喪屍㗎嘛，咁佢個擺位就擺咗落佢阿男朋友、女朋友屋企，翻女朋友屋企，咁女朋友變咗喪屍呢個位，咁但係咧漫畫唔同喎，漫畫嘅第一隻喪屍咧係一個途人甲乙丙丁，佢係俾架車撞到。是一個好正常嘅一個，你當一個師奶行出嚟馬路，但係佢俾架車撞到，咁撞到完，咁、那個司機咪驚，咁打電話報警。點解打電話報警呢？佢個影住個司機報警啦，但係個試點後面個師奶咧突然間起翻身，咁然後就走咗離開咗案發現場。咁報警嗰陣先話：喂，我唔係我離開案發現場，我係撞死個，即係撞到重傷嗰陣自己離開咗案發現場。咁啲抽就唔信佢。咁但係嗰下起身嗰下又有啲恐怖樣嘅，咁啲人就開始即係有個 zombie 嘅感覺。咁但係呢套電影佢就擺咗落去冇呢一幕㗎啦 ，cut 咗，就有個女主角嗰幕。咁佢但係就要還原翻漫畫。OK， 咁我慢慢個位都係男主角拍極門冇人應，咁但係你知道日本啲屋好細㗎嘛，啲公寓即係公廈，即係佢住緊東京啊，東京圈入面，咁好細㗎嘛，咁佢就揭開個信箱，咁你知道日本啲屋 門口有個信箱位揭得開，就其實抌啲信落去就跌咗落去屋企地下咁解啫。OK， 咁當信箱。 中屋五田嗰啲咁樣。 係啦，即係嗰啲信封門，即係門個門門有個揭開個位，咁佢就一揭入去，其實望通入邊嘅，即係日本啲屋好細嘅嘛，即係好似當然啲公屋咁二百零尺咁樣嘅啫。咁一望望到，其實望穿到，望埋女主角瞓喺度。咁佢個視點啊喺度咁樣望落去，咁見到佢瞓喺度，佢就嗌咯。你都唔知，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啦，當阿美子啊乜都美子美子咁樣。跟住後屘佢起身，佢一起身咧，急起身。咁佢有啲背光啊，因為佢後面又係窗啊，咁啊拍得唔清楚。咁但係一起身咧，佢就係扭一扭咁啊跌咗落床，然後就跌咗落床咧，又揾個脊骨咁樣起身，咁已經開始有啲咧異於常人嘅表現噶啦，咁已經開始覺得有啲變異。跟住佢就會慢慢開頭行過嚟，但行後又會跌嘅，跌之後就慢慢爬過嚟咯。咁咧，當你漫畫同埋電影都做到嘅效果，就當你爬爬下，突然之間佢就會衝埋嚟，即係有啲突然之間加速。咁啊，砸衝埋嚟就係個視點嘅成隻即係你當東京食種嘅眼貼咗埋嗰個信箱嗰個位度咁樣。咁有呢啲驚嚇位。咁而佢又做到衝完出嚟，佢其實撞開對門，就真係想咬啊男主角嘅。咁但係男主角嘅癲啊，做咩事？做咩事咁撳住個頭？咁跟住後屘混亂之中，佢只牙咧就咬咗落個門度。佢木門嚟噶嘛？咁啊，一咬咧，佢因為喪屍嚟噶嘛，咁啊咬啲牙咪甩咯。咁最後甩曬啲牙嘅。OK， 咁然後得翻個嘴咧就含住咗個木，咁而漫畫最精彩就話講佢嗰啲喪屍係往往都會有啲做啲咧，即係好似精子咁係做啲逆關節嘅嘢嘅，即係意思隻腳明明啊向下啊嘛，但係佢隻腳可以反咗上嚟，就變咗係啦，變咗喺個頭上面啲瑜伽咁樣，即係終極嘅瑜伽。咁佢啲喪屍往往個體現就咁，佢有啲人類做唔到嘅關節佢做到咁啊喪屍，咁個頭又會擰咗去背脊度咁樣類似啲。咁佢有一幕就講佢哇個口含實咗個木門啊嘛，咁隻手咬住咗男主角头，跟住后屘，哇！咁男主角揿住佢，喂，你做咩声？做咩声？咁喺度惊啊嘛！跟住佢只脚咧，一悭反转咗，即系由个背脊向后屈，屈到佢个头度，而嗰只脚个脚板变咗似只手咁样曲埋嘅，然后就揾只脚嚟咬住咗男主角个头，然后再箍个头埋嚟，想再咬佢。咁啊有一幕咁样，咁佢电影做呢幕做得几好，佢只脚一反上嚟，跟住就揿住佢，咁就后屘咔啦咔啦咁样，咁啊个分镜剪得几好。咁呢一场你问我几紧张，我现场睇。我覺得哇，如果成套戲都係咁咧，我覺得幾正嘅。咁但係後期就冇咯，佢用曬即係最用心就拍呢場啦。之後就其實劉宇好粗，係啊，之後劉宇好似師承咁嘅啫嚇，見一個打一個，一槍死一件咁樣，就變咗冇曬呢啲。咁嗰場拍得好，咁同埋嗱，佢有個改動，我覺得係唯一好過漫畫嘅，因為咧佢標榜佢點解會做漫畫家咧，佢電影啊就話講佢原來細個小學唔好話小學初中啦，就贏咗個漫畫比賽，獲得佢人生第一個漫畫獎，咁佢所以就立志做漫畫家。咁但係到而家三歲啦，其實佢就講佢嘅才能好差嘅，即係其實佢成日以為自己勁嘅啫，成日佢即係暗地裏就講佢其實係一個不才嘅人，即係其實就你做助手 OK 咯，但係你原創故事其實好悶嘅，啲故事亦都唔貼市場嘅，咁係一個冇才能嘅人嚟嘅，佢即係漫畫都咁講嘅。咁但係佢贏咗個獎咧，咁佢到最後就喺呢度佢改咗。咁嗰啲就係個女主角咧，最後走走前前嘅變，即係唔係女主角，即係個女朋友就變咗喪屍咁啊，捉住佢咁最後啊打個關鬥，碌咗入房嘅，喺個房度撳來撳去，咁男主角撳住佢，咁最後個位點咧？咁撳住佢咁之後就，總之男主角最後知道佢真係喪屍啦，咁後屘又大做喪屍得嚟就，我唔想啊，唔想啊，唔想搞你咁，最後咩嘢擁咗個女主角，個女主角咧即係嗰個女朋友就跌咗落地下，咁而佢個掌咧係一支塑膠嘅亞加力膠，上面有支筆。咁個情況就似好似野狼與馬利咁，咁嗰隻喪屍就跌咗落去個後腦，插咗落個掌度，咁個喪屍又死咗，因為佢都講話呢啲喪屍個腦受損就會死嘅 ，OK 得唔得？咁變咗佢殺佢女朋友嗰下係有撚翻落去個人生嘅夢想入邊，咁亦都有啲就係話個女朋友生前係扼殺佢做漫畫嘅夢想。咁佢嘅諷刺就係死啊死於個漫畫個掌度，咁我覺得係有呢啲覺得咪好咯，即係有啲嘢諗到，呢啲漫畫咪咁嘅，因為漫畫就講佢後屘真係就咁，第一次真係殺人就撳住咗漫畫，即係漫畫男主角就拿把刀一刀刉落去，咁樣就完咗呢個 child 嘅，咁呢個就係漫畫咯，咁所以佢呢個係電影嘅改，我覺得呢個改動我覺得仲正過漫畫，咁亦都係套戲唯一好過漫畫嘅地方。咁之後就好粗啦，咁好粗嘅粗到係點咧？因為漫畫就唔係咁啊，漫畫又嗰點咧又追追逐逐，好唔知去到第二期第三期先翻公司。咁但係呢套好怪啊，當你發生咁嘅事，你亦都叫殺咗以前女朋友，你當女朋友會知道佢係變咗喪屍感染，咁第時件事梗係報警㗎啦，你邊會無端端翻工嘅啫？咁佢下一個縮光佢去咗翻工。 咁然後就夾硬就加咗即係漫畫名場面嗰幕，就係喺個翻工嗰個工作室入面點樣喪屍困獸鬥，咁佢就叫還原翻咯，但係還原得唔好，人哋啊拍得好緊張，咁佢就冇，就又係齋打，咁同埋咧第二個缺點咧，佢同漫畫唔同，咁漫畫入面嘅喪屍咧嘅死法咧好多種，即係意思佢唔係純粹就咁。下下揾刀劈個頭，佢可以夾個頭啦，揾個獵門啦，又可以踢佢出火車啦，亦都可以揾嘢電佢啦，或抌佢出高架電纜啦，跟住又可以揸車啦，賤死佢啦，跟住兩架車吞後夾死佢啦，跟住又可以火燒啊常見啦，跟住又可以塞啲石油氣罐打落去爆頭啦，跟住又可以跟住另外喪屍嘅能力都強啲嘅，除咗有大朋友喪屍，慢慢有個小朋友，頭先講嘅嬰兒喪屍啦，有女人喪屍啦，跟住有啲喪屍咧，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咩喎，佢唔係得個鞋子喎，有人就試過爬咗隻艇出個河嘅中心，就以為冇事，點知原來有啲喪屍識游水。游水好似突然间好似海军咁样，一嘢擒上嗰个艇度，一样咬死咗佢。咁类似即系丧尸层次系多好多。咁而呢套漫画最大个就冇，佢最后我喺我眼中，我觉得丧尸冇分别，除咗嗰只大佬嘅啫。咁佢亦都冇解释嗰只大佬点解会咁特别。咁啊，其他啲丧尸一样嘅啫，咪都系咁样。咁啊，同埋系流于最后系集体攻击咧，流于好似好胶啊，即系。那個人類開啲聲咁，一炸喪屍好似每世紀即係 bad beat 嗰套咁樣，係啦，湊埋佢一個位咁，完全冇思想，而且佢明明喺個停車場啦，咁佢之前係講佢拍得咁快啲喪屍，但係佢又會慢慢咁行嘅，即係好似 Walking Dead 打緊 House of the Dead 咁樣慢慢行入嚟，咁呢啲又係叫做腦殘，就當觀眾白痴咯啲劇本，咁觀眾又會覺得唔好睇咯，睇到尾就係。 嗱，我想問下啦，咁呢個主角係幾時？佢親手打低第一隻喪屍嘅咧？ 如果故意有意地好後期嘅，佢係差唔多去到故事叫做，又佢唔係結尾嘅，即係你與 ending 嗰場嘅。 呢個男主角同個漫畫係唔同嘅，佢漫畫咧你都話啦，佢根本佢個女朋友都係佢自己親手，即係女朋友。 係啊，佢喺殺女朋友嗰下已經親手殺㗎啦，已經係知道。 呢 度唔系，呢度好後期，後期到佢其實係啊。如果你回憶翻咧，男主角一直係話開槍話開槍，佢練個槍，但係就從未真係開槍打過生物嘅喺套電影入邊。但係慢慢就唔係啊，慢慢佢講前試過啦，打啲死咗嘅喪屍，打山喪屍，佢好早已經打啦。咁但係喺呢個電影咧，去到差唔多四分三啦。咁最後佢有個位可以打，但佢都冇打，從而就投咗降。咁啊，俾啲人類捉咗嘅，咁類似咁樣，咁佢已經再喺俾人捉咗之後，就再後悔，咁亦都累到啊有村 B B 俾人哋唔知點樣又困住咗咁樣，之後係啊，就想整死埋有村 B B 嘅，咁但係好彩啊，除咗只美狗暗地裏救咗佢啊，有村 B B 冇事，即係類似嘅，咁啊，終於佢要開槍冇開槍，直至到去到，咁我都話喺人類去到嗰個歐奈咧，人類有個領袖，那個領袖你當最後係奸嘅，奸到出汁嘅領袖，人類嘅邪惡嚟嘅象徵，咁佢最後真係開第一槍咧，其實就係打呢個人類邪惡。咁而嗰刹那 嘅 人類就變咗喪屍啦， 佢係有 佢變咗喪屍啦， 同埋有目的去咁做嘅，即係呢套戲佢係想即係又係嗰啲啦，你鋪個男主角係要佢決意去戰鬥呢樣嘢咧，佢係要一個幾長嘅時間俾佢去考慮，佢就唔會好似即係你如果你睇翻原著咁，佢就唔係。佢唔需要決意㗎，佢有危險我就懟低嗰隻嘢㗎啦。 係啊，佢求生啊嘛，喂咁突然間變咗精子咁啦樣，咁我梗係殺你㗎啦，係咪先？你唔使講咁多。 呢一套咧，你係用咗佢係用咗成套戲咁長嘅時間咧，係做咗卡通片平時用第一集做嘅嘢，就係個男主角決意坐上部機械人度，佢決意使用佢嘅超能力去戰鬥，即係其實咧就係嗰個決意去戰鬥嘅呢一個嘅嘢，佢呢度咧係拖到後先發生。 即係啦，即係叫做對自己嘅覺悟咯，即係佢將個覺悟拍咗一集咯，啱嘅你講啦。 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其實就係佢原本裏面咧係應該有一個imaginary friend 叫始島嘅。 啊系系啊，喂呢样我想讲下，但系咧嗱，你上次同我讲完，因为咧我嗰时好早睇，其实呢套戏你知，唔系呢套漫画其实好早啊，唔系话呢排先 hit 嘅，佢都出咗好多好耐，即系起码两三年前，我估好似进击咁上下嘅，即系个辈分啦。咁、其实咧嗰个始祖咧喺漫画入边咧系第一话，第一弧，即系应该第一本单行本出过，之后冇出现过。 我之后冇再出现过嘅。 系啊，所以你同我讲，我就醒唔起咁嘅角色。我所以我咪话吓有个咁样咩有个妄想角色嘅啫。咁我因为知道今个礼拜会讲咧，我重温翻咧系有个咩人。咁其实嗰个你当佢系一个妄想症。咁佢喺漫画入边嘅铺排呢个角色咧系想凸显到佢一个 得宅男咧，佢成日會妄想有個人喺度會突然間出現，就同佢傾偈。咁而嗰個人咧係下巴角色嚟嘅，即係佢唔係去個唔係一模一樣樣嘅，係會細粒啲、肥啲又會 Q 啲。咁但係佢又會突然間伸個頭出嚟話咩？喂，你係咪想望佢個胸啊？你應該要望啊！你唔望啊，蝕底！你今晚後悔。即係類似有依啲啊，將啲心聲由嗰個 知道自己心理入邊去自己啊嘛。 係啦，佢喺漫畫都好早講呢個人係個妄想嚟嘅，佢又冇懸念嘅，喺漫畫都係。系啦，咁但系最大镬咧，漫画呢个风格咧，佢系维持咗第一本单行本有咧，之后咧到有丧尸出现咧，从未出现过似到呢个角色，咁所以咧我唔啊记得咗有咁嘅角色。 唔系呢个角色其实咧喺原作者嘅其他漫画咧系有呢、這 個、都有嘅， 唔系佢唔系 imaginary 嘅，嗰、那个角色系真系一个人物嚟嘅，佢就唔知点解将呢个角色就挤咗入呢个古仔，就变咗呢个男主角嘅一个 imaginary。 我懷疑係咪咁，即係 crossover 咋？佢係想將啲以往 fans 撚落嚟咁樣噶，係嘛？ 唔係咁，唔係叫 crossover 啦，即係呢個唔係真係嗰個角色嚟嘅。係 係啱，係唔叫 crossover 啲叫咩？ 又整翻一個咁 精神續作 嘅嘢，係啦，整翻個 係我都明 白，又係叫始祖嘅喎，真係 我即係永遠都叫始祖，明白？ 都係咁上下嘅一個角色。咁啊，當然嗰啲古仔入邊就唔係一個幻想出嚟啦，係一個真人嚟。咁佢都有法。咁同埋咧，頭先講話有孫亞純個角色應該原著佢係其實係同啲 friend 咧，同啲學即係啲同學咧，即係類似嗰啲就係即係嗰啲佢哋叫做 嗰啲試膽啊，咩膽量大挑戰咁嗰啲係咪？ 去過嗰個咁嘅樹海嗰度去 係啊，冇錯冇錯， 先出場就唔喺呢度，大家搶的士係啊。 是啊，唔同嘅。咁同埋呢，你問我佢漫畫呢，其實漫畫我覺得係好睇嘅，即係呢個就我評價套戲嘅中下啦，但係漫畫係好睇。咁點解呢？其實漫畫佢入面嘅 zombie 世界呢，其實就係做到唔係非一般 zombie， 即係你問我。咁因為呢，佢借呢個病毒呢，其實佢後尾穿咗佢呢個病毒嘅正式學名呢，叫做咩內臟不全及呢個叫做反社會人格。即其實佢將 zombie 就象徵去反社會主義，係有啲叫做你當本土派咁樣啦，佢想拆死呢啲，咁而入面就會做到就係話，哇！做我哋一定要醒覺，咁醒覺喪失一個新力量，亦都係即係你有啲反建制嘅情緒灌輸入去。咁而佢嗰啲喪屍入面，佢有啲象徵嘅，即係佢慢慢變都會有啲係即係除咗象徵殺戮，佢亦都會有啲即係譬如係貪婪啊，有啲人性嘅象徵喺個zombie入面。咁而男主角佢個諷刺位就係話，喺當有呢啲病毒發生，佢就話喺呢個人類社會入面，喺科學上啊，佢嘅統計就話宅男先會生存到嘅。點解？因為宅男喺呢個社會入面係最低社交能力。佢最少會出現喺公眾場所，佢最少同人類接觸，咁而喺呢個咁嘅病毒底下，宅男反而係會成為人類幸存嘅一批。咁佢有啲係叫做明明一啲嘢弱點嚟噶嘛，佢就將佢寫到變咗優點，咁而就褒獎佢，咁呢啲咪叫 hit 中咗宅男嘅心理咯。咁同埋佢有啲咁嘅反諷，咁最後就宅男會變成救世英雄，咁其實係一個反諷一啲黑色幽默咁樣嘅元素，諷刺緊個日本現社會現狀嘅。即係我覺得咁樹海嗰幕又係慢慢係好明顯。點解入咗樹海？佢就側寫緊，其實樹海就你知好多東京人壓力太大，走去樹海自殺噶嘛。佢就會見到條屍已經吊頸咁樣，咁但係條屍吊頸咧，原來吊頸前佢都被喪屍咬咗嘅。咁啊，佢吊頸緊嗰條屍都會變喪屍走落嚟。咁類似佢有依啲，咁亦都寫話入樹海就好多人嘅迷失啦。迷失入邊又點樣？佢後屘逃翻出嚟啊，再啲尋找到個方向。即係你如果佢入樹海，男主角都迷失，直至佢見到女主角又喊又成。咁跟住後屘兩個識咗，咁就知道啊，原來要上富士山。類似咁係有啲象徵意義喎，喺漫畫入邊深啲嘅講嘅嘢， 會唔會再深啲就係溝唔到女走去佔中去有女溝呢樣嘢咧？ 咁我唔知啊，有冇佢又冇咁具體嘅，即係隱喻，佢唔係花生酥，佢又唔係話死到咁誇。咁但係你如果係咯，佢有啲一來象徵人性，亦都係用個喪屍去諷刺個社會。咁佢即係打喪屍嘅行為就好象徵到係好似係一個個人嘅解放。咁點解我而家有個變咗喪屍就係你啲老人家，點解我阿媽打極都唔死嘅，打不死嘅，咁有啲係咁樣諷刺，咁佢有啲係咁樣，即係有啲咁嘅以下犯上，批判傳統建制價值觀咁樣嘅概念嘅，係啊，你問我就 唔係，我諗佢漫畫真係多層次好多嘅，佢呢套戲就照計都只不過係一套 喪屍片，最典型嘅喪屍片， 典型嗰種啦，係咯，即係佢有冇改動？其實反而你話個漫畫佢個 仲唔同啲，你都玩過喪屍嘅設計。 係啊，同埋佢正就佢個生活化啦，即係佢入面好多嘢諗到同日本文化有關。同埋如果你熟日本就知嘅，佢直頭譬如一到喪屍，跟住就到佢真係不嬲都係東京㗎嘛。咁跟住就富士山啦，咁你去過嗰咩雙根神社，咁成個神社畫翻出嚟。咁跟住咧到佢開始蔓延去大阪啦，一嚟大阪係咩咧？就會係深仔橋。跟住然後就一到大阪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孤力果嗰條橋，即係深仔橋嗰條橋。咁見到孤力果個招牌，跟住喺嗰條橋嗰條根，即係深仔橋根嗰度有人開始變喪屍，跟住拉過去通天閣。咁我唔知有冇去過大阪，你知？咁通天閣咪係嗰個觀光塔，點樣啲人搭住個觀光塔喺個樓梯度行緊上去個情侶卡度，一擰轉頭原來喪屍又咬條女咁樣。咁即係有呢啲咁嘅試點，跟住再個試點佢由個通天閣望翻出去個大阪市，已經開始有啲火。有啲煙啦，跟住條街有人走，咁開始蔓延到去大阪，跟住再去咁樣，跟住再散咁樣，成個日本都係，即係你要好生活化，咁亦都啊又係有清水寺，喺清水寺嗰個平時成日影相咧，嗰個突出嚟嘅地方，影到成個下面京都嘅咧，跟住喺嗰度有啲人就話我唔想變喪屍啊，咁跟住跳樓。跳落 去，系旅遊景點嚟嘅啫。 係啊，跳落去咁你睇到好棍咁，即係我係覺得正啦，或者日本人都覺得正，就係將啲地標即係畫，佢又畫法係寫實嘅。系啊，但系电影冇啊，呢啲全部冇得。 即系当然佢系用个剧画嘅方式嚟画噶嘛，好真。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佢求真嘅，系啊，佢啲嘢。 反而你红 van 咧，你红 van 就反而佢会玩到啲再 local 啲咯，即系你游客系唔会知嘅嗰啲位嚟嘅，即系佢呢套佢反而玩嗰啲系游客会知嘅位咯。 系或者地标咯，系啊，即系地标式标志物件咯。咁啲红 van 又唔系啊，红 van 你一间产厅啊，象征即系。香港話咁核心價值啊，即係你問係我明嘅。 佢哋話嗰個小説入面講嗰啲地理位置嗰啲，即係嗰啲啡粉嗰啲。 只佢布儀式噶嘛，喺大埔係啊，因為住大埔人先會睇到好有 touching 噶嘛。 唔係即係我唔理佢，你住唔住喺度啦，你唔住喺度，即係佢嗰個 detail 咧，佢係跟住嘅。 明白。 OK， 咁佢呢度咧都只不過係跟名勝嘅，即係如果呢度你換轉，如果落紅 van 佢就唔係去嗰啲茶餐廳去西粉咯，佢會去嘅半去咗啲好大路嗰啲啊。 明白。 即係一定係經過啲好大路嗰啲嘅名勝景點咯。咁呢個就我諗有啲唔同咯。咁我諗講真啦，你講本土呢樣嘢，我諗遲啲香港嘅另一套嘢會更加本土啦嚇。 冇錯，好睇。 咁 樣 介紹下咧。 要講下。 講我呢套先講下，係啦，我哋一陣會講落去，即係香港嘅，即係或者亞洲嘅喪屍片。嗱，咁介紹咗呢套先啦。嚟緊其實我哋等緊嘅另一套就係、是，即係反而嗱呢套就唔係好本土啦，拍得套電影版 ，OK？ 即係本土意思，即係佢日本戲而家要日本本土啊，意思嚇，唔香港本土啦。咁你咁香港拍咪應該好香港本土啦。咁嚟緊有一套叫咩咧？叫今晚打老虎係嘛？ 冇錯，向今晚打老虎致敬嘅，今晚打喪屍。 咁而導演就係之前我話拍得好正嘅一套嘅短片嘅導演，係啦。咁啊，套短片就叫做咩咧？叫做呢個喪屍血的子嘅。 冇錯，喪屍血的子。 係啦，呢個導演叫咩名咧？ 我而家查翻我先知道。喂，但系咧，我后屘证实啊，其实大家有冇睇过网上有条片，都四五年前嘅，系攞咗新浪潮基金拍《关公大战外星人》，记唔记得？即 係 我估你哋科幻， 唔係佢 關公大戰外星人，唔係啊！嗰間公司其實就叫 GVA 嘛，即係 Graphic Video Emulation 啊嘛。嗰間公司嗰、那個導演係其中拍關公大戰外星人製作人之一。 係，但係佢唔好似唔係做導演嗰套戲。 唔係關公大戰外星人嘅導演，咁但係係即係 GVA 入面即係嗰間公司嘅人嚟嘅。 有關啦，係啦，有關。 係啦，有關啦，即係咁樣變咗就咁就整一套咁嘅嘢咁啊。 好過癮㗎。 係啦。 咁呢位拍過喪屍的子呢位，反而佢係有拍過好多其他題材嘅，即係佢就唔會淨係做特攝嘅，係啦。 係，冇錯。 大眾啲人佢哋嗰邊就係主要做特攝嘅， 冇錯。 咁你 依套今晚打喪屍就佢 係今晚打喪屍啫，係低一啲。 冇錯，冇錯。咁咧導演咁嗱，其實今晚打喪屍咧糅合幾樣嘢嘅，第一佢就第一個導演就係、是、拍嗰個血的子啦，即係喪屍血的子嗰個導演。咁第二個監製咧就係、是、打擂台嗰、那個其中一個金像導演。嗰陣時打擂台其實係郭子健，就撚鄭思傑嘅。OK， 咁鄭思傑接監製。咁佢再撚咧，今晚鬧死其實係一個網絡小説，就餘兒寫嘅。OK， 咁亦都出名係一個即係本土嘅溝嘅喪屍小説。咁將三樣嘢合埋就拍呢套今晚版喪屍嘅電影版，有少少啦。 咁但係雖然咁講啊，但係呢位導演就將嗰時 喪屍血的子嘅好多元素咧，就擺翻落呢套戲嘅。咁啊，包括有個真係將嗰個攞嚟電發嗰個桶整到血的子啦。 冇錯。 咁啊，有嗰啲雞蛋仔嗰、那個整雞蛋仔嗰個 plan 咧，就整咗個武器啦。有呢個接凳改造呢、這個咪旋轉菜刀啊？ 冇錯，跟住變轉就轉人啦。咁同埋如果你有睇《喪屍的兒》咧，佢係有個 變轉咧，係整咗係嗰個旋轉賽刀個動力嚟㗎，唔係佢唔係攞嚟轉人嘅。 係冇錯。咁跟住最正佢就即係佢用啲本地元素好重嘅嘢啦，即係譬如接凳啊，類似啲刀咁。另外又有佢話本地元素重嘅啲竹啦，即係我哋冇竹啊搭棚㗎嘛，即係搭棚啲竹個削尖佢，但係插喺架電單車度，佢揸嘢衝埋去啊，揾啲竹插啲喪屍咁樣。咁跟住又會啊整啲電鑽咁樣，但係鑽上面啊整啲鉸剪，咁一路轉個電鑽啲鉸剪係咁揈咁樣，咁啊解開啲人咁樣，即係接正。跟住又有個係啊雞蛋仔啦，跟住有啲接凳啊，跟住有啲即係總之佢揾啲好窩嘅元素，好土炮嘅應該話係啦，揾啲刀啊餐刀又好啊，整一扎咁樣抌落去當流星錘咁樣，類似都好正。 嗱當然咧，佢呢個就唔係講現實啦，佢呢個係一個溝片嘅拍法嚟嘅，對喪屍本身都係溝片嘅拍法。咁反而咧，我就覺得咧，呢個溝片嘅拍法先至係香港應該用嘅方式。佢呢套嘅頭先嗰個《喪屍末日戰》咧，其實佢係有少少又係啲日本片咧，成日想做荷里活嘅。 係， 即係佢哋調翻轉就唔知點解成日放棄咗自己啲優點，就成日都去扮荷里活。咁點解我不嬲都覺得係錯嘅呢、這個方向？我香港咧，其實就反而要向呢個拍溝片嘅路線進發。我覺得呢個係真係一個講香港片嘅一個出路，因為個budget啊嗰樣嘢又唔需要太高啦。 Yep. 但係咧，你嗰個出嚟咧，又可能外國人都會受喎，因為溝片就冇即係冇限化嘅，唔關事嘅。即係先前如果大家有睇開呢個日本嘅好多套溝片啦，陣都會講到啊，即係嗰啲咩松 BS 有一套松 B 片好核突嘅，玩屎嘅。咁嗰套啲鬼佬返嚟睇到好開心㗎喎，其實嗰套就好鬼死日本嗰啲竹嘅，講真係。 冇錯。 但係佢哋都照收喎，因為其實你睇溝片呢就好闊嘅嗰個帳限。咁我就覺得呢個真係香港片以後係可以向溝片呢個方向走啦。溝片當然唔一定係喪屍啦，好多種溝片嘅。亦都唔一定係科幻嘅，當然就古靈精怪就一定㗎啦。 咁同埋我補充返啦，咁呢套今晚打喪屍導演係證明係盧偉倫啦。偉係火字邊個偉，倫係麒麟個倫，盧偉倫執導。咁而佢特別呢，其中一個機密呢就係佢搵咗張繼聰同埋八子，即係新晉即係男配角啊。 咁有解釋呢點解佢哋有啲咁古怪武器呀，咁就係頭先以上嗰兩條友仔呢原來就係做啲舞台後面啲道具嗰啲嘢嘅。咁佢話就係佢成日就喺度整嗰啲嘢嘅，咁佢哋好識得點樣將啲廢物利用啊，識咁嘅，咁所以佢就將呢啲嘢整成武器，咁佢係咁樣解嘅，咁我相信亦都有少少同。 咁當然你話呢套今晚攞喪屍，我聞到即係啱啊，即係溝片嘅風格去拍咯，咁所以即係呢樣有咯，即係但係我咁諗，即係喪屍片就未必溝嘅，你問我就係啦，係啦，咁啊溝片都有好多係喪屍，咁但係又唔係所有溝片都係喪屍片，咁即係睇你個取向啦，導演。 好，但呢兩樣嘢有好大嘅關聯性。 係啦，可以魚尾融合，我之前說係啦，你拍得好嘅溝片喪屍好過癮嘅，係啦咁樣。 即係其實你揾到喪屍片咧，大量都係溝片嚟嘅， 係 大部分都係嘅。即係你反而咧好大製作嗰種搞到佢有 Bad Pit 嗰啲咁嘅咩 World War 儀式，其實咧嗰套先係第一套玩到咁大嘅啫，同大家講。 係啊，我咁講畫面上咯，即係你但係嗰個你咪當係即係災難片咯，係啊，即係其實係災難片嚟啫嘛，即係 Zombie 災難片，咪咯咪咯。 嗰套唔止係災難片，嗰套其實已經去到戰爭片嘅層級嘅。 啊，咁係啱，即係群抽一扎人攻城咁樣係嘛，喺個城池度，係啊，《三國演義》咁樣。 係佢將個故事嗰個擺位，佢係一個戰爭片嚟嘅，其實佢係講國際間嘅關係嘅。 係啱。 咁嘅喪屍片好少講到咁大，咁嗰個當然係佢個小説原著，佢就係咁噶啦。咁當然佢已經發揮得唔夠嘅，係啊，嗰個真人版。咁但係如果你下下想向呢個嘢效法咧，咁你有冇咁嘅錢咧？咁如果冇咁你咪向返喪屍片原有最多人玩嘅路線就係溝片啦嘛。而溝片絕對冇阻礙到喪屍片嘅發揮嘅。咁而溝片本身就要有少少鹹濕啦，有勁誇張嘅暴力同血腥啦。咁但係嗰啲暴力血腥你睇到只會想笑啦，唔係你唔係覺得恐怖㗎喎。 係啊，但係咧佢又唔係傻嘅喎、哦。咁你要掌握到咧呢一個佢哋喺個古仔入邊，佢哋好認真，但你睇一陣咧，你就睇得好有樂趣嘅呢樣嘢咧，一啲都唔易掌握。而家有好多咧美國嘅導演咧拍開嘅都慢慢開始唔識拍啊。 係。 係啦，咁啊塔倫天奴咧亦好似而家慢慢又放棄咗呢一個路線嘅。 係。 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如果香港咧可以喺呢度補到個位咧，咁我覺得喺國際上啊，的確都有一個好，即係港產片又可以彈翻起啊！你信唔信啊？ 咁我都希望嘅，即係我覺得尋求唔同形式咯，係嘛？即係你係啦，一個國家一定要有啲特色啲嘅風格嘅嘢咯，即係係咪先？ 好可惜地，竟然有好多人唔知點解會比較起有一套我覺得爛到冇得再爛嘅一套港產電影叫《生化壽司》。 嗱，其實我咁講，我都知尋日同你傾電話，嗱，但係我咧，我公道講啊，大家你要知啊，《生化壽司》講緊係好似1998年啊嘛。我都唔記得啦，即係年份我唔記得，咁可耐啦。其實《生化壽司》咧係葉偉信嘅第三套作品嚟嘅。咁咧其實就葉偉信就真係葉問嗰個葉偉信 ，OK？ 咁咧佢被定義為《生化壽司》同呢、這個嗰、個叫咩？唐伯三與朱麗葉係嘛？咁另外仲有《爆裂刑警》，咁另外仲有一套嘅，咁啊被譽為係葉偉信嘅冇錢嘅情況底下，即係嗰陣時未成名嘅情況下，叫四大元素。葉偉信拍嘅叫做小品式電影嘅四種唔同方向咯，咁咧你問我，我覺得《生化壽司》唔係想象中咁差嘅，即係我覺得，但係《生化壽司》好明顯係一個溝片嚟嘅，係港產嘅溝片嚟嘅，即係我覺得就 我唔覺得係溝片嚟嘅， 係嘛？咁啊，就係呢啲即係可以即刻大家傾下，即係觀點與角度啊。咁但係你問我當年即係都係即係特技係會差，亦都聚焦喺個商場度。 唔關事，唔關特技事。 係， 但係把溝片咁渣，唔關事，佢完全冇溝片嘅感覺。 哦，咁嗱呢個可以傾下。咁但係你預即係生化壽司啦，但係我唔知道你話爛嗰套係咪咩生化刑警啊？佢另外有套喎。 我覺得 係啊，特警新人類嗰期做嘅咩生化刑警又係呢餐心。 生化刑警反而拍得好過。呢套又係啊！呢套係啊！呢套 執法頭先，我明白明白。 好真啊！ 咁我哋咁講下，大家冇所謂。咁你問我自己嘅叫做小品式啦。 我係放低曬唔理邊個人演，邊個人做導演，邊個人乜乜物物啊！即係呢啲我呢啲光環，我完全唔理之下去比較。 知道明白、okay? 明白。 邊個演咩我唔理，我就係戲比戲。我的確覺得嗰套馮德倫嗰套，嗱我同佢講，我唔中意馮德倫嘅。 系， 但我好客观觉得咧，嗰套戏系拍得好过《生化壽司》嘅。 我即系《生化刑警》拍得好过《生化壽司》。 我觉得系，起码佢系正经啲去玩丧尸，佢拍得好唔好睇一件事咧。但系佢比较尝试咧，正经啲去讲嗰件事嘅。 哦。《 生化壽司》咧，只系攞咗丧尸呢个题材，又摆翻落一啲 本土咯，因为佢摆佢聚焦，好似你当佢喺炮台山个商场，你当好似信和咁啦。咁跟住啲人就變曬壽司咁樣，因為點解叫生化壽司，就因為有間壽司鋪就叫生化壽司嘛。咁你個名就叫生化壽司，就嗰個司即係壽司嘅司。咁跟住就食啊咁樣，而家就變司變個司，咁喺入邊喺度搞咯。咁但係咧，你我睇下你有冇搞錯先。生化壽司係講變喪屍，係因為啲葡萄色噶嘛。係你係咪講緊呢套先？ 係葡萄色，唔 係 即 係 佢個 係啊飲葡萄色咁樣嘅變噶嘛。系啦，又有啊！我最記得嗰陣時睇落去幾索噶，有大波浪索啊，湯盈盈，我記得。 嗰時 OK。 係啊，嗰陣時好趣噶。咁啊，有陳小春，又有李燦森嘅。咁其實你問我好耐之前睇啦。嗱，咁你問我嗱，我明嘅，即係如果大家有 point of view 冇緊要，大家困嘅啫。咁但係反而我會聚焦佢咁。咁生化壽司之前其實仲有套叫回轉壽司，你知唔知？咁但係回轉壽司。系啦，但回转寿司咧，佢系确立咗电影港产片曾经开创嘅三段式鬼故嘅热潮嘅，就得即系烧热三间咁，一套戏夹硬劏开去半个钟、半个钟、半个钟咁啊，个半钟一套戏，咁啊，嗰三个故事你可以系有啲嘢串埋，又可以唔串嘅，咁啊，类似咁啊，叫三段式鬼故，咁啊，回转寿司咧，表面个样个名就真系回转，跟住寿司啊，死尸嘅尸，咁系人都知系 zombie 片啦，扑佢个街咧，咁啊，套戏唔系 zombie 片嚟嘅。三個單元都唔係 zombie， 即係純粹有鬼啦，又有都係鬼啊，主要都係鬼，係撞鬼咁樣，類似咁樣。咁但係留意佢第三套咧，就有啲似喪屍愛回家嘅，佢拍過鬼，即係老人家嘅鬼嘅 ，OK。咁啊，但係就入面又當佢好似喪屍咁，只鬼又會行出嚟啊。咁啊，即係頭七 個老人家出現，咁嗰啲一家人驚，咁入面有黃秋生嘅。咁但係嗰套喪屍外回家，我唔記得個名啦，即係我稱呼做喪屍外回家咧。其實佢係用鬼咧，或者你當佢係喪屍啦，因為佢入面喪屍咁樣就佢羅蘭姐做嘅，羅蘭姐咁樣咁走出嚟咬人咁樣。咁佢揾個寫個喪屍去寫一個家庭嘅老人問題嘅，佢係執寫社會老人問題，佢係想寫啲家人。唔理個老人家對老人差，咁但係當佢變咗鬼翻嚟就驚，咁個權力調轉咗咁樣嘅狀態下啲少尉，咁但係就最後就寫咗，即係其實你最後就講佢原來搞咁多嘢咧，嗰只喪屍只不過想煮餐飯喺佢頭七咧同屋企人食嘅啫，咁但係佢哋成日覺得佢會食咗佢，咁但係最後係講佢個老人家，咁啊真係喪屍食飯，咁啊就跟住個新抱就會夾餸俾只喪屍，咁即係然後係第一次夾餸嘅，咁即係類似咁樣佢用個喪屍寫個社會問題，我覺得幾出。我後尾翻查資料先知，原來呢個短片就係葉偉信拍，咁佢就拍完呢套咧，喺韓內好高評價，先開《新拍壽司》呢套戲嘅。咁即係呢個就係個背後個背景。 我唔理佢啦，係呢個係鄉 下。我即係咁講啦，係啊。咁但係我明嘅，《新拍壽司》就冇呢啲。 即係我係宏觀啊，全個地球啊，所有國家拍過嘅喪屍片嚟去比較啊，係咪就用香港 ？OK， 即係香港。喺拍喪屍算得係老幾啊？突然間就係唔係 BB 仔啊？係粒精都未到啊！ 唔係咁啊頂咁樣，咁啊叫做試咯。咁但係你知唔知新拍壽司咧有兩個結局噶？不嬲，即係最你而家公映版個結局就話講佢最後咪陳小春同阿湯盈盈咪成功走出嚟噶嘛揸下車，咁但係去咗入油嘛，去完入油之後跟住佢又收到個短信咁啊係咪喺入油度睇咗新聞報道，知道就話原來依啲葡萄式啊 kick crack 咁樣，即係依個香港都已經好撚多人變咗喪屍啊，咁但係佢跟住望翻轉頭就見到阿湯盈盈就後屘突然間又有個喪屍咬咗湯盈盈一啖喎，咁跟住就完噶嘛，你睇到呢個係正常嘅版本，咁但係咧原來就話即係睇碟啊 VCD 咧收錄咗另一個導演版本嘅，咁我對版本其實正啲，佢就話佢原來就話睇到新聞知道有個葡萄色，咁而呢啲葡萄色咧就其實已經混入咗落去呢啲即係正常嘅飲品，喺周圍個市面度出售啊，咁跟住陳小春仲望一望啲咩，就一路睇完個新聞，望翻轉頭就湯盈盈啱啱飲個葡萄色。咁已經 陳小春就攞埋嚟飲添，我有睇過呢、 這 個。 係啦，跟住行翻出去，陳小春知道佢會變喪屍，佢就知道佢會變喪屍，就睇下哪個葡萄色自己飲。咁係有啲即係有啲係凄美，最後同歸於盡嗰種感覺。咁呢啲都有啲溝片特質咯，你問我係嘛？ 唔係，呢啲係普通嘅恐怖片嘅特質啫。 普通恐怖片特質，即係最後攬炒。 咁你睇下怪形就盯最尾都係咁嘅，即係你都唔知個對方邊個係咁就坐喺度等。咁樣完咯，係冇唔係話呢個係一個差，即係我意思，我而家講緊抽片啊嘛，講喪屍， 知道 呢個類型啊嘛，呢個類型，佢唔係呢個類型嘅處理嚟嘅， 明白？ 佢唔入呢兩個類型嘅處理， 係 喪屍片嘅處理嘅類型，佢哋都唔係，其實佢直情只不過咧，將喪屍呢個嘅元素擺翻入一啲佢哋又係自己可能比較熟悉啲嘅，即係嘅拍開嘅嘢。即係我諗你可能對古惑仔可能度又熟啲啦， 係啊，佢似嘅係啊，佢將喪屍低落去個商場就可以黑社會打鬥咁噶嘛， 嗰種港產式嘅搞笑咯，即係佢嗰個主體依然係一個港產嘅嗰啲 元素， 原本嗰啲係佢成個格局都係嗰啲係做乜咧？佢將個喪屍呢個元素加落去啫。咁我不嬲都話喂，唔係咁樣就叫做係喪屍片嘅喎。 明白。 咁你林文龍嗰套 HKTV 嗰套咩夜班定夜間定夜乜鬼嗰套咧？佢臨尾完場嗰集，明明所有問題解決曬，所有嘢演好似完場啦，爭啲要 TVB 咁燒嘢食㗎啦。不過最尾突然間嗰晚除夕夜咧，發現即係發生喪屍事件，跟住佢連佢哋嗰架衝鋒車都受襲，跟住完場。嗱，佢點解臨完場咁出？但係咧，佢反而咧呢套絕對唔係一個喪屍片、喪屍劇啦。佢本身唔係，雖然佢之前都有鬼嘅 ，OK， 有鬼呢個元素。咁但係佢唔係喪屍，但係咧佢反而最尾呢一集咧，淨係計呢一集啊。佢拍到喪屍片個 feel 出嚟， 哦， 咁所以其實你如果講個類型，佢係唔係嗰樣嘢咯？我就覺得其實之前嘅港產片咧，係直情拍唔出嘅。 明白。 咁唔好再講話依家晚晚大家嚇好多人話好睇嗰度叫姜，我就直情鬧到爆嘅。 喂，但唔係好多人話好睇啊！我見 好多人話好睇，起碼我隻耳仔聽到好多人仲要叫我睇，做乜唔睇？哇！我有睇過㗎啦 ，OK， 我 唔係啩？哇！好啦，白痴喎，見啲劇情。 OK， 咁我都為咗做節目咧，我而家都會定期都會追翻佢一集半集，咁啊知佢做到乜。咁啊最新嗰集終於啊陳海林勾咗廿幾集咧，終於變咗殭屍啦。 系 啦，系啦，咁样，咁其实佢里边亦都搞得唔系好清楚，将诶、应该咁讲，吸血鬼，其实正确嗰啲 vampire 叫做吸血鬼，不过中国人中意叫做吸血僵尸，就因为借咗僵尸呢个字，咁正式僵尸咧就系嗰啲跳下跳下着青装嗰啲先系僵尸嚟嘅， 系冇错，系啊， 咁丧尸咧又完全系又另一啲嘢嚟嘅，其实系三样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狼人更加唔好講啦，即係唔好講啦，咩許冠英嗰啲咩狼人師嗰啲更加九唔搭八啦，係啦。咁神木乃伊當然更加再唔同啦，係咪？我唔知道大家分唔分得到喎。咁你諗似乎香港班編劇呢係完全佢自己都未搞得清楚嘅。 唔係，你問我特別啦，變種啦，即係我哋叫八十年代最出名嗰啲叫殭屍片。咁佢嗰隻呢係即係殭屍嘅撚喜劇㗎嘛。咁即係點啲叫殭屍片囉。咁而家我哋講嗰啲叫喪屍，喪屍係即係通常喪屍就梗係即係一定係嘅，即係有人嘅形態，咁但係就佢可能有好多原因啦，佢病毒入侵又好，又俾外星人操縱咗又好，咁總之都係一個冇意識嘅人類一塊肉咁樣，咁但係佢啲共同特質就佢會咬人咯，咬完人又會散播咁樣咯，係咯，即係你如果有呢啲特質咯， 一定冇意識，因為而家喺外國佢哋已經演變到咧，佢可以係完全同正常人冇分別嘅平時，但係佢又有喪屍嘅能力，咁佢只不過係即係因為而家好多嗰啲。吹拉啊嗰啲咁嘅嘢之後咧，連吸血鬼都係通街行，日頭出街嘅，即係佢根本已經冇咗原本嗰種怪物嘅一啲特性，佢改咗，即係佢個版本啦，意思佢個故事佢個版本，佢係改咗嘅，即係吸血鬼可以日頭出街 ，OK， 咁啊喪屍咧其實係有意識嘅，即係佢係完全同佢仲有人嘅意識嘅，不過咧佢食咗人哋個腦咧，即係食咗個死咗嘅人嘅腦啦咁講，咁佢就會睇到嗰個人嘅記憶咁樣，咁而家有一套叫 I Zombie 係查案嘅。咁、那個女仔咪就係咁，就係、是、一個佢係喪屍嚟嘅，但佢平時就唔，你以為佢係化咗個剝碌嘅女仔嚟嘅啫，啲人都唔知佢係喪屍嚟嘅。 嗯。 佢日日正正常常咁出街嘅，係啦。咁而家已經去到呢個程度啦，因為之前有一套戲叫《Warm Body》，之後就又多咗呢個咁嘅路線啊嘛，即係佢哋可以係正常嘅，或者佢哋正常或者半正常。咁半正常呢，咪就係今次呢套《I Am a Hero》嘅呢個阿柳川雅純咯。 系， 即系佢唔系完全系正常嘅。咁而我哋呢期讲嘅最 hit 嗰套动画啦吓，《甲铁城》。咁佢里边嗰两个主角咪就系半尸嚟咯。咁但系当然佢完全系仲系有人性啦。咁佢话佢因为嗰啲丧尸病，佢哋即系等佢啲丧尸病上唔到脑啊。咁佢个脑就系人脑嚟喎。佢话咁，但系佢哋个 特色 一样嘢系有丧尸啦。佢个版本嘅啲丧尸系又系唔系好 exactly 系丧尸嚟噶，因为佢哋有大力啊，有超人嘅体力啊。OK。 呢、okay. 個我哋平時睇嘅喪屍又唔一樣啦 ，OK？ 我哋平時睇喪屍反而仲找個人噶嘛，咁當然每一個故事佢可以重新設定，咁但係唔該啲編劇重新設定之前咧，你係要熟知你原先嘅設定再改，就唔係好似香港嗰班友咁咧，就亂寫一通，其實佢係唔識寫所以亂寫，就同你識寫再改係兩樣嘢嚟嘅。 系， 即系我就觉得呢个要严正指出嘅，因为我一发觉香港好多呢啲写真呢啲咁嘅题材咧，就乱咁嚟。嗰班编剧好明显系唔识嘅， 系 啊，咁佢就话我创作啫，唔系你创作，就系你一力创作嗰个东西嘅类型已经存在咗喺故事嘅类型里边一段都几十年嘅时间嘅东西。吸血鬼系点样嘅，大佬？我谂连观众都知道，系咪啊？我唔明一個編劇點可以亂寫到呢個程度，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幾亂嘅，大家睇下姜啊 ，OK， 我就接受唔到。 唔係，同埋佢姜咧最戇，即係你話咧啱嘅，你話嗰啲即係究竟吸血鬼定殭屍定咩殭屍獵人定咩咩，佢有個咩不死身咁樣，即係坦白講，你成日都有鳩你噏啦，你麥天爺自己噏咯，你自圓其説冇問題，咁但係你自圓其説，你認係自圓其説咯，即係你唔好又即係炒雜咁炒埋碟放自己。 佢自圓其説唔到嘅。 係啊，二來佢入邊嗰啲情節好鬧交嘛，即係你回頭加埋。即係佢唔係成套戲好似我和居小雨會係好認真，即係都當然你入面都有杜汶澤角色咁樣，有啲笑位嘢，係但係整體佢認真咁嘅，但係佢都唔係㗎嘛，整體我唔該佢又回頭加個咩咩嗰個咩啊唔知佢咩，即係有啲搞笑角色啊施君啊或施君陸永咁樣，咁搞搞地做乜，同埋喺度鬆散咯，你問我，同埋有啲情節都當觀眾白痴嘅，無端端咁打咁樣，做乜上吊？ 咪打冇問題，佢打都唔認真嘅。 係啊，你唔認真打，無端端咁出嚟，一嘢咁樣，即係唉，我唔知。真嗱，你問我，我又評唔到嘅，因為我即係呢啲戲，呢啲垃圾我真係唔睇。 咁我亦都唔想話係啦係啦，即係因為主流多人講我哋都去睇，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垃圾喎，即係睇我都唔， 因為我走唔甩 㗎嘛。係咁，所以我費事評啊，因為冇睇我唔敢評。咁但係我就即係認真就我睇個套路係唔得，咁放棄咗。咁同埋你問我即係認真，我呢啲叫睇電影嘅人咧，我真係好唔妥香港 TVB 拍嘅嘢嘅。咁即係。TVB 嘅劇係唔得嘅，即係認真，即係亦都佢嘅水準係脱離咗電視外國嘅電視水準。咁點解得就因為佢壟斷嘅啫，係啊係啦，即係 TVB 壟斷咗香港電視好耐啦，而家先叫有 ViuTV。咁因為壟斷咁耐咧，佢冇進步過100年，係啊，咁所以咧我對 TVB 失望，亦都 呢個你係所有 TVB 劇你都唔睇啦，咁 係啊，我真係唔睇㗎，所以我直從我唔開電視嘅，我認真，我有乜開互動新聞台嘅啫，我寧願我就去睇睇新聞，我睇鬧啫，咁所以我真係冇咩我依啲我冇咩好評，我都係嗰句 let it go 嘅啫，即好多嘢，因為呢個世界太多嘢啊，我哋乜都樣樣睇完，樣樣嘢去鬧啊嘛，咁有啲真係明擺明差唔得嘅嘢，咁啊 let it go， 又唔好評，唔好睇，唔好討論，咁啊最好，咁有佢喺市場消失，係啊，咁點解 TVB 我成日咁調翻高登，成日有人鬧啊，有人話，咁其實你做咩要睇？咁你睇嘅啫，你鬧嘅啫，代表你有睇啦。咁爛到咁嘅戲咁又睇，你係覺得係話題？ 你要睇嘅，你要評論都要睇，咁你唔評，你唔睇過就鬧， 係啊， 啱唔啱啦？ 係啊，我所以我就覺得咧 ，TVB 嘅劇其實冇乜討論價值嘅，即係因為佢係咁啦嘛。 討論價值唔係我哋決定啊，係因為個坊間佢係有個討論價值。 係我知，咁所以我就話我會帶頭。 我反而覺得佢個討論話題，佢講嘅嘢我唔認同，我反而先要睇翻。 咁係，咁你一定要睇就叫佢同佢拗咯。但係我會調翻轉咯，即係正如電影咁，你劇你好多，有美劇有韓劇，大把劇睇，點解要睇 TVB 劇？點解你一定要聚焦喺 TVB 劇咧？擺明係垃圾嚟嘅。即係正如點解咁多戲唔睇，你係要講《刀城風雲三》嘅啫。係咁喺《刀城風雲三》入邊點樣啊？有啲咩象徵意義拍得好啊，特技好勁啊，後邊變形金剛啊咁樣，好新啊咁樣。喂，咁我直頭唔睇，我唔講啊。呢啲高 三固然係唔差嘅，不過都要睇。 係啦，即係類似咯感覺。喂，咁我覺得 TVB 啲質素同《刀城風雲三》差唔多，係咁上下嘅。 唔係，即係我哋要鬧都要睇過咯，睇過先有得鬧咯，因為我做節目啊，大佬。 啊咁啱一成，咁即係我哋即係如果你真係入要做評論就冇計啦，即係叫業界。但係我奉勸各位啦，坊間係啦，即係而家有 ViuTV， 大家就埋單拆咗，慣性收視打睇 TVB 啦。因為咧，我哋做廣告就知啊 ，TVB 嘅 壟斷咧，佢令到成個香港廣告業界扭曲咗噶。佢啲 airtime 咧，全世界電視台唔會賺錢嘅，係得 TVB 賺錢嘅啫。即係全世界營運電視最賺錢嘅 TVB， 佢個營運模式就即係落後咗出邊100年嘅，即係你唔 work 嘅。即係成個系統都俾 TVB 即係扭曲曬喺個廣告業界同埋影視製作界，咁所以我哋係不嬲都唔妥 TVB， 唔妥大台，只不過政府啊縱容佢可以一台獨大啫。咁而點解 TVB 獨大到最主要就佢又養住亞視，即係亞視啊垃圾，因為亞視太弱就做到 TVB 獨大，都唔難得有 TVB 啊。個重點就係話有啲爛片爛劇，其實佢就一個好好嘅反面教材啊。 系你乐观啲谂就 系 咁咯， 真系 系啊！你乐观啲谂系咁咯， 好正嘅反面教材嚟噶。即系如果你想学嘢咧，你又唔系就系睇好嘢，你要睇人哋啲点样衰喺边度。咁真系要睇嘅。即系我觉得佢真系有咗好多即系唔好嘅嘢去集于一身嘅，几乎系。咁你要从中你要即系摸一下，即系既然有人咁正做咗个反面教材去示范啦。咁我叫你喂，嗱呢條友啊正啊，佢做錯曬啊啲嘢，咁其實大家咪要睇下咧，咁呢個都有示範作用嘅喎，我覺得，咁所以呢套嘢即係如果我哋喺今集我哋講喪屍或者講即係呢啲佢哋都 係zombie，係zombie， 即係總之個屍字即係即刻屍都當埋係一樣嘅嘢嘅時候咧，咁呢個就我就覺得大家真係要了解一下，咁同埋最奇怪就係佢都竟然吸引到一眾嘅一啲即係某啲師奶啊或者某啲即係佢自己好少睇呢一啲比較奇幻嘅。 是因為鄭嘉穎嘅會唔會即係係啦，啲師奶睇定嘅啫， 唔係即係佢哋平時睇呢啲電視劇，佢好少睇到有呢啲咁嘅 元素，係啊係啊， 嘅題材啊，咁所以對佢嚟講，突然間咧，佢覺得好新嘅，我明嘅，即係你從來唔睇蒙面超人嘅，嚇，哇！啲龍影俠喎、啊。你明唔明啊？ 係你冇得講啦，我成日咁諗，但我真係好認真喎，即係 TVB 成日就係賴。佢拍呢啲爛劇就話拍俾師奶睇，我真係認真，我認識嘅師奶就唔係咁低質素。即係而家好多師奶認識嘅，你都睇走去睇第二啲劇啦，啲美劇啊、韓劇都。 你好彩啦，我認識嗰啲就係呢啲質素嘅。 唉，咁你冇計啦，咁呢個世界實有啲咁人嘅，咁但係就咁講，調翻轉。 唔係話識咧，我唔識，即係我接觸到嗰啲好廣泛嘅師奶咧，係呢啲質素嘅。 係啊，咁你實有啲咁人，但係問題你個 trend 變緊啊嘛，即係而家你新媒體啊嘛。 唔係我啲 friend。 係你新媒體媒體，你唔可以話啊，我因為大氣電波嘅電視台，我係要拍俾最低質素、最低知識嗰一群人睇咁樣。咁你話你咪有啲節目拍俾啲咯，就唔係話你主流你三線劇、兩線劇，其實套套劇都咁交。咁呢個交咗十年咁。 佢係要負起最大嘅責任嘅，唔係個電視台，我真係覺得呢班觀眾好大責任嘅。 唔係咁，你電視台你又要縱容呢班咯，即係我又認真，你電視台你要好收視。咁你係 電視台，我都縱容佢嘅。 咁唔係咁，你睇你啦，你睇你咪一個有黑嘅電視台咯。 冇黑就揾錢嘅啫嘛。 唔係咁，所以呢啲就係話 TVB 佢嘅應該佢嘅禍害應該話，我真係好 exactly 啊！你話唔開得名，我要講啫，全世界都知。TVB 禍害其實唔止拍膠劇㗎，佢最主要拍膠劇之餘，佢壟斷咗成個廣告市場嘛，你明唔明啊？ 牌都攞唔到啊！你有黑嗰、那個 係唔係咁？你話問我公道講， 嘥氣啊！ 你問我，就算你話誒， 我研究 TVB 今日唔係研究 TVB，OK？、Okay? 我講緊姜一套單一。 啊，咁係㗎，講姜啦，講姜唔啦，咪有排講啦。 你講咗 TVB 就遠咗好多啦。你講埋 HKTV 嚇，講緊 HKTV 仲有關，因為佢裏面都實在有嗰套林文龍嗰套，佢係出現過喪屍啊嘛。 係。 咁好啦，咁人哋一套即係一套警匪劇啦，或者一套即係即係佢算係警匪劇嘅嚇，佢講個衝鋒隊嘅主要。咁其實佢一個咁嘅故事入面，佢竟然最尾都夠膽將呢個喪屍嘅元素擺落去玩咗個 ending。咁我覺得呢個起碼係一個創意啲。嗱，而呢個 ending 咧，真係有人讚，有人唔 buy 嘅，因為有啲人就覺得喂呢套都唔係呢種類型。咁其實我覺得最尾嗰集燒嘢食你都接受到啦。咁我覺得出喪屍好睇過燒嘢食喎。 係。 係咪啊？即係我就好 buy 嘅，我就反而覺得喂呢、這個 ending 真係幾過癮。 唔係咁我幾破格囉，你問我如果你話林文龍嗰套，因為嗰套我甩咗喎，你唔係講唔係你講 喎。我前面嗰段我唔推薦大家喎，你鍾意睇唔鍾意，我覺得佢最尾咁樣嚟完場呢，我覺得 係好創新，明白。 咪同埋佢拍到嗰個氣氛出嚟㗎喎。佢唔係話我都最尾一集囉，你係求其啦，咁最尾咪哇咁咪完囉，佢唔係喎，佢有鋪㗎喎。 係有鋪嘅， 點樣喺嗰個 disco， 咪即係嗰個慶祝會咁，佢哋慶祝新年啊嘛，咁咪夜晚咁啊，咁佢又慢慢鋪喎。我覺得其實佢個氣氛做得幾唔錯嘅。我覺得其實佢唔好完住，整多集，整多集，哇！我好想睇咯，我睇埋呢一度點發展落去。當然佢當係一個咁嘅發生就冇啦，就是、ending 啦。咁我就覺得呢個 ending 仲正過之前咧，開宗明義拍嗰幾套科幻嗰幾套，即係嗰個咩地球有個隕石咩嚟緊啊，定咩嗰幾套咧？我反而覺得嗰套唔好，定係拍得唔好嘅。嗰啲開宗明義壞科幻就係拍得唔好嘅。反而呢一套佢突然間咁樣攝一攝呢個喪屍元素落去呢個 ending， 我就反而覺得佢拍得幾好。唔係，即係你要拍嗰個氣氛好唔好係佢拍到。OK， 如果你拍得爛，好似我頭先講葉偉信嗰啲咧。我就唔 buy 啦，我就覺得你唔好擺喪屍落去啦，唔該。 係。 即係擺到咁就唔好擺啊。係。咁其實呢個喪屍咧，亦都關乎到咧你嗰啲喪屍嘅化妝得唔得，又係好緊要嘅。Walking Dead 其實佢贏咧，即係鬼佬套 Walking Dead 贏啊贏啊，其實佢嗰啲化妝係做得好，嗰啲化妝係特技化妝，唔係 CG 嚟㗎，即係 practical 咁化妝。 係啊，唔係 CG 啊，真係堅油上去啊，搵啲糖膠嗰啲黐落去。 台灣嗰出咧，嗰、那個 台灣都係唔係特技嚟嘅。 佢原來只不過咧，係叫嗰班喪屍原來係網友嚟㗎喎，佢叫嗰班友咧自己嚟啊，自己化埋妝嚟喎。 係啊係啊，佢同埋啲佢原本嗰套係咪網上眾籌㗎嘛，即係網上集資㗎嘛，第一套 自己化個喪屍裝嚟，大家去 係啊係啊，嘉年華會咁樣嘛，做咩我自己整個喪屍造型就我嚟落去。 係 啊，你化得最好啲，我俾個大頭你出嚟有得死，如果唔係喺後面就做背景咁樣幾過癮嘅，一齊玩嘅。 香港大家如果有去開化妝嗰啲化妝舞會啊，或者你去開蘭桂坊即係 Halloween， 佢哋嗰啲妝你覺得如何？ 咁啊，我覺得留啲 好 hea 啦，係咪？求其求其 係啊，求其淘寶淘個頭色，跟住淘寶啲顏料畫個嘴唇，畫到血紅色啊，當係。 我扮喪屍嗰啲啊，唔好理其他，唔好講 Iron Man 嗰啲啊，嗰啲我反而覺得有啲扮嗰啲甲整得幾靚啫嘛。我主要講喪屍啫，focus 翻喪屍。 啲喪屍裝真係唔見得人㗎嘛。 係啊 係啊。嗰啲喪屍裝分分仲打過生化壽司㗎嘛。 係。 喂大佬，但係人哋竟然叫班 fans 級嘅人，即係 fans 嚟嘅，人哋嗰啲都係喪屍 fans 嗰啲。咁走出嚟化呢，人哋嗰啲裝出嚟呢係絕對好過你生化壽司先，首先。 係。 佢拍咗出嚟呢，嗰啲裝係 OK 嘅。雖然當然未去到 Walking Dead 啦，但佢係 OK 嘅。你要再諗佢係嗰個人自己化喎，唔係專業道具嗰啲特技化妝搞㗎喎，人哋都可以做到呢一個質素。咁所以其實呢，你首先就要你即係你呢啲嘢加加埋埋呢啲元素喎。咁同埋到底你嗰個地方啲人呢，到底有冇啲鍾意睇喪屍嘅 fans？ 咁當然我知道香港未至於佢哋係 fans， 所以呢喪屍呢個題材呢的確似乎喺香港呢佢哋都受嘅。或者咁講，喪屍呢個題材呢係應該喺香港嚟計呀，我主要講香港啫。是他們最容易接受到的一個科幻題材來的。 是。 最容易接受到的。你說第二些科幻東西他未必那麼易接受。你說外星人說第二些他未必那麼易接受。什麼超能力更加他覺得很荒誕。但是喪屍呢一般人都容易接受的。他不知道是當了是鬼啊還是恐怖那些。因為他都是 cos 幾樣東西的嘛喪屍。他可能當鬼故啊當那些這樣。因為你知道香港人幾喜歡鬼故鬼戲的。那可能他變了這個位置他剛剛吃到啊。咁但佢又唔介意啦，喪屍其實係病毒感染或者係乜嘢科幻原理喎，佢又 OK 喎，佢知佢唔係鬼嚟㗎喎，但佢又唔介意㗎喎，因為當鬼戲睇，當恐怖片睇㗎嘛。即係嗰班師奶呀，我講。即係我而家講嗰班師奶唔係好老嘅，廿幾歲嘅啫 ,ok? 結咗婚嘅師奶㗎啦。咁佢哋係會接受到，而我哋平時睇嗰啲蒙面超人呢其實係 Q 樣嘅啫嘛。嗱我同你讲，而家话啲姜好正，嗰套姜啊好正嗰啲人呢，佢哋好鄙视蒙面超人㗎。係。係呀，好鄙视蒙面超人㗎。咁但呢其实我觉得姜入面打斗场面係抄蒙面超人㗎囉。 係又嗰啲咩嘢踢落架车嘅车粒落去咁嗰啲，即係又有啲拍法又将即姜丝嘅打斗就变咗超人力打斗咁囉，你问我。 咪但係当时我和姜丝有约会，佢可能嗰时冇啲 CG 冇做得唔好啦，佢反而系用翻武侠嗰个拍法呢，我反而觉得仲好。 是啊，同埋佢有諗啲有佢乜元素有㗎嘛，即係馬小平有出龜波咁樣，係啊，又有林冰鬥者出封印咁樣，即係我和姜絲，當然我和姜絲嘅約會，即係全世界都講話佢係動漫集咁啦，炒曬啲集咁落去，咁但係係佢 fusion 得好嘛，咁即係你話炒飯，係啊，你炒飯炒得好咁都好食㗎，佢都係炒飯，你話喂咁冇原創性咁一件事啊，佢都叫炒過。 好 㗎 啦，老實講。 係啦係啦，大問題都炒得叫 OK， 咁你呢套唔得咯。 好過姜，好過姜啫，我哋覺得。 是啊是啊。 同埋佢講佢正經嗰段故事嗰條線呢我覺得 OK。即係佢平時搞笑呢我唔鍾意睇嘅。即係我講我和姜先我唔鍾意佢搞笑條線。但係佢正經條線我覺得 OK 嘅。咁但呢套姜呢咩線我都覺得唔 OK 嘅。我搵唔到一條線我覺得 OK 嘅。即係或者咁啦我又真係冇集睇曬 ,ok。咁但係我又唔覺得我跳睇嗰陣呢我對到戲個感覺有咩分別。同埋我唔覺得佢個故仔有好大推進㗎。 嗯， 我發覺點解我飛咗幾集，我仲知佢改咩嘅？ 係， 咁你話好唔好啊？ 係， 咁你咁大家自己公平嘅朋友可以睇下嘅 ，OK？ 即係我覺得又唔係話即係或者可能你真係覺得好睇咧，我覺得呢個好個人嘅啲嘢嚇。咁我自己就唔 buy 啊，同埋我覺得喺呢個喪屍或者屍嘅呢個題材嚟講咧，我覺得真係香港嘅編劇真係唔該做下功課先。咁同埋香港咧有一個研究呢啲嘢好有研究嘅人咧，叫劉天賜。 哦，次官知道。 次官睇怕你揾佢請教下佢好佢會講解俾你聽唔該。喂佢好有心嘅 ,ok? 咁唔該做編劇喂向呢啲前輩請教佢成有一段時間就研究呢啲叫做 undead, 即係佢唔係就係喪屍 undead 嘅嘢。咁佢做咗好多 research,ok? 咁唔該做編劇咁佢本身都有做編劇出身係嘛。咁點解唔向返個戲劇有戲劇背景嘅前輩請教下呢咁大家就亂寫，咁我覺得呢啲 research 嘅嘢，即係 research 唔係一定係科學 research 咩 research 嘅，你寫緊嗰類型嘅嘢，係咪要對嗰類型嘢唔該少少基本嘅認識都冇就去寫啊？咁我呢啲咪差咯，呢啲係仲差過我和姜子牙喺度抄啊。 嗯。 雖然我和姜子牙係抄，但係佢裏面佢翻嚟要食到嘅嘢，仲食得多過而家呢套姜。呢套姜成日亂寫，我同佢講係。 嗯。 咁而香港如果想喺呢個喪屍啊或者呢啲咁嘅題材上面咧，即係要做得好咧，即係我覺得首先就換咗陣人先啦。 係。 咁而嚟緊呢一套即係今晚打喪屍咧，就正係一啲新嘅班底咯。 咪希望拍得好啦，即係我覺得佢個 如 果你話夠溝，你又拍返隻溝片風格嘅殭屍，咁希望拍得好啦。咁你話唔係嘅，唔係走呢啲走動作嘅，咁樣 OK fine， 你咪拍返啲有啲港產味重動作，港產味濃啲咁樣嘅嘢囉。咁同埋你問我即係每個地區，即係一個成熟嘅地區，都有佢哋每個地區風格嘅溝片嘅。咁你問我香港就係缺少呢樣嘢，咁 都冇錯啦，就係缺少呢樣嘢。 即係你每樣嘢你諗起香港，即係認真嘅，香港最珍貴嘅電影資產一定係動作片，即係以前係八十年代功夫動作片，即係實在係嗰陣時對歐洲嗰啲外國或者荷里活睇翻係好顛覆嘅，即係有啲成招手咁成龍喺度交打啫嘛，打一個場口，一個敵人可以打35分鐘嘅，咁但係佢個風格。佢個套路，佢呢啲動作片嘅套路係世界有人睇嘅，受歡迎。咁呢啲咪真嘅資產咯。咁但係你話好唔好睇一件事啊？咁但係確實係都係一個類型啦。咁呢啲一諗起東方荷里活咁嘅香港動作片，咁但係除咗八十年代過後，而家冇。 咪其實咧，你可以睇翻咧，有一個好大嘅人，有好大嘅東西，大家可以去抄嘅，嗰、那個叫《塔倫天奴》。塔倫天奴早期嗰扎戲根本全部 係嗰啲係溝啦，係啦，冇錯， 係香港元素嘅溝啊，仲要係。 是啊，邵氏片添，邵氏片年代又撚啲黑澤明㗎嘛，係啊，冇錯。 一個外國人，佢反而捉到點樣將香港元素拍成一套好成功嘅溝片，而香港人係捉唔到啊。咁係咪 ？OK， 捉唔到唔緊要，人哋做咗個示範作啦，識唔識抄啊？抄都唔識抄啊！最大劑係，即係其實抄，當然啦，黃沾都講過啦，抄唔係大家平時諗咁樣抄嘅，你抄得嚟，最緊要就係你唔好俾人感覺到你係抄 ，OK？ 咪叫二次創作咯，即係你當係咪先？你一套作品好嘅，你一定有人跟㗎，係咪先？即係會有個風潮咁，但係你要即係抄得有技巧㗎嘛？係啊，你唔係照搬個字咁樣嚇，即係嗰隻咯。 黃沾嘅意思就係話你抄咗，人哋都唔知你抄 ，OK？ 佢就係嗰個咁。咁我嘅標準咧就仲低，我標準就我話知你抄 到 嘅錢， 係啊， 我唔該 抄 得好睇 啊！抄到個清水都當你贏啦，係嘛？ 唔抵啊！你抄得好睇，我都收 費。係啊，抄得好睇當你贏。 我都 不過又咁講嘅， 好低啊！我要求都做唔到啊！香港班友 一來啦，但係同埋而家咧，我覺得就始終你資訊太過流通，即係尤其是而家，因為已經有第四屏幕，即係有智能手機，又有免費網站，即係又總之太多資訊。以前我覺得真係得嘅，即係你譬如一套外國劇啱啱 hit 咁，你啲編劇知即刻攞個元素嚟拍，香港真係唔知，大家你通曬先啦，你要編啲咩橋啫？你一出，你一爆嘅全世界乜你國家有啲咩爆咗，你即刻知。係啊，你好難即係好難做到就你抄而冇人知。認真，即係你覺得自己唔知啫，黃精自己厚面皮話：，屌屌我賭城三我邊度啫，原創我邊度抄嘢啫咁樣，咁都得㗎。你揀啱話最高場機人打得我諗嘅，我諗賭個邊咁講，係咯，佢咁樣都講都得㗎。你揀啱講，但係而家資訊科技就冇乜可能你可以揞住唔知嘅。如果你真係抄，但係問題就人人都抄啦。我成日咁諗，你電影都成有幾百幾年歷史啦，你有啲乜嘢唔係翻炒啫？你咁講，咁但係問題你咁就係咁個時間一落去，你就喺啲舊有元素點合拼，點樣融合撞啲新嘢嘛？冇嘢咁你話喂咁啊咩？斯蒂芬京拍過恐怖，唔通以後拍親恐怖片都話斯蒂芬京抄斯蒂芬京咩？咁你冇啊？咁你恐怖入邊好多嘢流啊嘛？你恐怖元素你就醒靈，話影佢嗰啲嚇冇鬼嘅恐怖片。係啦，類似咁你好多嘢可以拍嘅。 覺得佢係抄㗎。你覺得佢係致敬 嘅，係啦，你啊第二樣嘢就係話抄得嚟，你有致敬，嗱又唔同，好多溝片就做到致敬味， 冇錯啦， 就唔係純粹抄襲味， 是 你係抄得嚟尊重嘅，即係你睇出係向個 fans 嗰種即係狂熱呢一類嘢嘅人係做一啲取悦佢嘅嘢，而你又係有飛有黑嘅， 我係專登有心去玩翻呢一個，係 啦，咁又唔同啊嘛， 我係要專登玩翻一樣添，我係專登，係 啦， 要個女主角。 先過癮，玩翻個場口，玩翻個畫面咁啊過癮咯！呢啲 唔係李小龍衫係咪黃色，跟住有條黑色間， 係啦，類似。 專登嘅咧，我唔 icon 嗰件都唔著，我就係玩啊嘛！我唔係，即係嗰樣嘢咪唔同咯，人哋個層次。咁其實香港嘅咪就做唔到呢樣嘢咯，班友。 係。 你佢哋永遠做出嚟，你只要覺得佢係喺度抄，佢唔喺度致敬。 係。 其實佢成日用致敬嚟做一個。借口其實佢係抄，佢調轉，佢調轉。咁你呢啲咪失敗咯？咁所以咪我就話香港如果要喺喪屍呢個題材上面，第一就唔該做咗功課先，你搞清咗喪屍嘅類型。 明白。 咁啊唔該睇翻多啲喪屍片，咁由舊嘅到新，咁你起碼睇過100套，你先同我講你做完功課。係真係唔好睇兩套，你話我做咗功課，你收皮啦。 咁即係你要了解清楚到底成個嘢點樣演變係咪咁你唔係你點就點啊喂你我諗啊你學校啊做功課啊叫你寫個論文嗰啲喪屍電影啊我講 ,ok? 我諗你都係咁可能你未必要睇100套但係你淨係交呢個 paper, 會唔會都要睇十幾廿套啊最少 係。 最少啦。喂大佬你公司開個 project, 叫你寫一個咁嘅劇本你竟然一套都可以唔睇就開工。 哎、 即係我覺得嗰班友真係冇睇過㗎我話俾你聽係呀係呀。咁 anyway 啦咁即係咁啦係啦。咁有冇咩我哋差唔多㗎咁北大有冇想再最後講下或者香港嗰堆喪屍片有冇想講下因為我哋。 你問我就咩啦我就即係啱嘅喪屍片就喪屍片嘅獨特嘅套路啦。咁但係就你話我即係我會咁諗啦。香港以前成即係 hit 嘅殭屍片，其實你可以話都係喪屍片嘅變種咯。咁即係如果你話將喪屍加入港產元素，其實係殭屍片其實係體現咗嘅。不過你問我而家已經冇人拍得翻80年代殭屍片嘅味道。 殭屍片咧，其實係一個香港好獨創一個 係啦，真係好原創嘅 喪屍片嚟，唔好搞錯。呢、這個 啱，但係個設定唔同，係啦。咁但係問題你話最慘而家就已經拍唔翻啦，即係80年代拍到嘅人，因為近期就有套叫咧殭屍鬥喪屍，我唔知有冇聽有冇睇過，有張繼聰做嘅，做嘅奸角嘅，跟住係又有話袁咩咧，袁華，咁係咪袁華袁輝做，有譚，好似有話黑仔嘅。又有好打得嗰、那個即係好似即係馬永貞即係馬永貞啊惡戰嗰個男主角又唔係安子傑另外一個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咁有個叫殭屍鬥天師鬥殭屍好似我唔知你有冇睇過 我就想過不唔係我睇嘅 好難難嘅難到拍街咁呢係啦但係就佢係想做返80年代嗰種殭屍 係 啦但係已經拍 返啦麥浚龍嗰套 嗱，嗰套就唔同啦。咁嗰套就即係我不嬲你見睇個文你知，我對麥浚龍嗰套殭屍好高評價啦。咁嗱，認真咁佢高評價有啲好實在嘅嘢，未必關麥浚龍事嘅，即係佢有錢咁咪揾咗個麥清水。 唔係嗰套嘢個美術啊，嗰樣做好嘅。 O K。係啊，你問我竅佢將鬼同殭屍即係嗰種嘢融合埋咯，即係有啲嘢撞咗出嚟嘅。你問我。咁有真嘢嘅你話撞到咁但係嗰套即係都係屬於殭屍就唔係 zombie 囉即係我哋今日講就 嗰套嗰套直情唔係殭屍添因為佢裡面嘅元素都 佢係鬼撞到嘅都 多嘢 嘅但最後係殭屍嘅阿吳耀漢佢真係做返殭屍特質嘅佢要跳嘅佢要吸人嘅 佢仲有女鬼好多嘢㗎嘛 係呀佢加咗女鬼囉係呀咁佢即係兩樣嘢入面打兩隻嘢咁解囉即係兩隻怪咁解啫係呀但佢撞到幾好我覺得佢女鬼又講女鬼嗰 part咁啊，殭屍就象徵 正位咧，係一班演員嗰度，唔喺殭屍呢個類型嗰度嘅。 咁你問我咧，如果你話叫港產啦，我有少少補充就係思成啦，思成就係之前台灣眾籌嗰個人，係啦，嗰個人拍嘅，咁佢就其實揾咗出色卡斯啦，又揾咗又係嗰、那個即係馬永貞惡戰嗰個男主角，即係唔記得嗰個叫咩名，即係打得嗰、那個，咁跟住又諗咗啲人咁樣，咁嗱嗰套咧。佢起碼好過你問我佢個殭屍嘅死法呢就生動好多嘅比起即係今日 I am a hero 咁呢佢起碼佢就但佢就即係當然係溝片嗰隻即係溝片風格咁佢個感覺都係平民角度嘅即係又係以一個活世嘅背景啦咁有即係嗰晚就會有殭屍發動㗎啦咁但係發動之前有啲人就喺度慶祝緊新年31號咁喺度紙醉金迷喺度又會叫雞呀 sex party 呀咁佢就撚落去即係點解啲人會變喪屍就係、是、一種新興嘅毒品咁佢就個思成個 concept 就係咁囉即係點解會人類會變喪屍其實就流於自己吸毒吸毒係想逃避現實想逃避咁將吸毒就提升到去變喪屍呢個層次咁講嘅啫咁嗰啲毒品就流出咗市面快吸咗嗰啲毒嗰啲人就會變咗喪屍咁而喪屍會咬人又會變喪屍條件冇變嘅啫咁亦都係困咗喺個等大廈入面就困手鬥咁但係入面佢死法個人佢入面又會好多嘩電鋸劈頭啊跟住搵啲攪拌機搞死嗰啲殭屍跟住搵車撞啦剪啦放火啦手榴彈啦火箭炮啦乜都有最正有個位置有套裝甲嘅係啲最窩嘅裝甲搵個裝甲變咗 Iron Man 咁打嘅咁你即係獅城入面又溝到好多啲咁嘅元素咁但係最正呢又唔係最正即係叫最特別呢佢 Zombie 片係頭嘅四分三四分一之後就講呢個世界已經被喪屍淪陷咗 咁然後就出現咗豪華超，即係靈王啊，靈王豪華超先生，咁佢飾演就當係地下世界嘅一個霸主，咁後四分鐘咧就變咗好似 Madness 咁嘅，係一個即係叫做末世底下人類統治翻地下嘅人類，而佢又利用啲喪屍做守衞，咁一個咁嘅地下王國，咁男主角點樣去入邊掙扎求存，咁講佢又要打呢個挑戰死亡挑戰賽，一對一。只搭打赢嗰个可以成，即系打赢呢、這个即系生死决斗，咁佢就可以留喺度，咁啊有一日食物，有一日水咁样，咁啊变咗最后变咗好似 Madness 嗰种叫末世片啦。咁但系末世片最后就留于做单挑嘅，就系嗰个马永贞嗰个男主角就同男主角打咁样，类似咁样喺度互射咁样，咁好似系汪子杰嗰套嘢，系，咁啊两个喺度打咁样，咁啊即系变咗最后留于动作上嘅单挑，咁啊变咗即系一个炒杂感就撕食。咁呢個就係體現到就係而家，即係如果港產新拍嘅zombie片，最後流於都係咁樣抄襲咁。咁我希望鄭思傑嗰套唔係咁樣，即係余偉倫嗰套唔係咁啦，係啦，咁樣。 即係其實佢哋唔係抄襲咁唔簡單，其實佢又係拍翻一啲即係佢哋自己熟悉嘅題材，加喪屍落去啫。 係啊，加入去咯。咁但係佢 個失敗咧，就係其實喺日本都有發生過，嗰套叫龍魚啊，有冇聽過呢個遊戲啊？ 边度啊？咩游戏？ 龙鱼啊，系一个游戏机嚟 嘅。啊，我都系听过，但我冇啊，我少，我 game 我好少跌。 日本黑社会游戏 系， 即系你当古惑仔啦，日本古惑仔啦，即系日本东京啊，歌舞伎町古惑仔啦，你当 OK。咁之前嗰啲都系 focus 翻喺即系古惑仔嗰啲故事啦 ，OK。吓，咁或者你想象啦，即系等于郑浩南啦，唔系陈浩南咁啦，系啦，陈浩南啊，山鸡咁啦，吓，成班咁啦，吓。突然间有一集咧，系讲打丧尸嘅，你 O 唔 O K？ 系 嗱，你听条桥，你可能第一个感觉觉得咦过瘾喎，咁你 系啊，山口组系啊，山口组咁样打住啲日本刀喺度劈，系。 佢系啊，佢系山口组，即系我当你就谂啦，啊见到郑伊健嚟咁样，嗱咁嗰套生化寿司咪演系咯，又有山鸡啊，咁你咪当咗我拍套戏，系直情讲翻嗰班系阿陈浩南嚟嘅，系佢哋嚟嘅，红英嘅，阿红兴嘅，即系佢哋今次竟然唔系打东英喎，系打丧尸嘅。嗱，你聽條橋可能你覺得正，你儘管拍出嚟，你睇下個係咪真係正啊？一定垃圾，我同你講。 係， 因為佢嗰套戲好睇嘅地方，完全唔係喪屍片好睇嘅地方。即係我講即係古惑仔啊，古惑仔佢自己有自己好睇嘅地方㗎嘛。係，係咪？咁你突然間就加喪屍元素，可能啲奇興或者覺得呢個一個新嘅元素，就咁就硬 key 上去，即係死梗嘅，我同你講。因為連外國都有人試過咁做，瀨曬嘢噶，咁結果都即刻第二集都改翻冇嘢啦。嗰班人明明嗰集香曬噶咯，喪屍啊，竟然佢跟住嗰集又冇發生過喪屍事件喎。 係， 即係一定要洗咗，如果唔係以後呢個機唔使落去，唔使再繼續有下一集啊。咁你變咗你呢個咧，你真係要撇甩咧？你港產片嘅問題就係佢哋永遠即係行舊路呢個問題啊！ 系啊，即系系啱啊，即系保留固有成功嘅模式咯，佢又唔肯破格创新咯。 即系嗱，叶问下次唔知有咩好拍啦，拍到真系太神咯，打埋下集不如叶问打丧尸啊，试下好嘛？ 咁啊唔会，咪正宗黄百鸣一定唔会咁开，但系佢可能暗地里俾钱，又搵条搵间制造公司自己开。 嗰唔系叶伟信， 即系将叶问品牌打到尽咁样，叶问打丧尸。 唔系，嗰唔系叶伟信嘅咩？ 系，你边个？你话咩？叶问三咪叶伟信，但系第四集冇咯，系第四集。 咁叶伟信咪将生化寿司再 key 翻落去嗰度，同阿叶问再嚟一集咯。 系 得唔得？死梗啊！同你讲死梗，我唔死你问我啊！ 仲要你话系食埋政治隐喻，嗰、那个丧尸生前系边个？毛泽东嚟噶，叶问大战毛泽东，即系计呢个孙中山之后再打得出。 个都冇用，总之死梗嘅。你唔信你即管试下 ，OK？死梗，我话俾你听，咁样死啊！咁你变咗你呢个咪就系佢哋走唔出自己一个死胡同，系嘛？同埋佢哋话冇出路，冇出路。咁我就睇下呢一套今晚打丧尸拍成点啦。我唔系话呢套戏一定得，一定我自己期待啫。我好希望呢套戏系拍到啲新嘢出嚟啊！ 係啊，我希望啦，因為睇佢啲設定，我覺得即係有本土味，又叫過癮咯。咁我話希望，即係有期望咯，對。不過少少補充資料性嘅，頭先我好快補充翻就施誠嘅導演就錢仁豪咯，係啦，即係頭先提過，係 啊提過錢仁豪，佢叫台灣第一個即係眾籌集資開到戲， 我都想。台灣佢自己嗰出 OK 㗎，係香港。 係啊係啊，唔差佢嗰出，不過就係溝嘢啊，你要即係你肯睇溝片咪得。 香港嗰出係咪唔係佢就演嘅係嘛？係佢拍啫係嘛？ 前日好做，佢有份出镜噶都，施成佢都有份出镜， 唔系啊， 即系佢入边又会客串几个角色咁。 我讲剧本啊， 剧本我唔，但系呢套肯定唔系咯，即系施成肯定唔系前日好写咯。咁但系之前嗰套系佢嘅应该，因为佢自己拍晒噶嘛，系啊，佢做 套我就觉得得嘅。咁得当然系因为佢系摆翻喺台湾自己嘅一个嘅 context 入边去讲啊，佢都有啲政治嘢嘅，其实系啊。咁我觉得嗰套咧，虽然佢拍得好溝嘅，即係大家唔好諗係，即係佢真係唔好成日點，我唔知咩，即係而家成日諗咧，諗下 Bad Pit 嗰套黐線，有邊一套連荷里活啊都冇辦法嚟套到拍得翻咁樣，係啊，咁你根本你台灣個根本就冇可能拍成咁啦，咁但係台灣嗰套有佢自己嘅優點咯，係啊。 系，同埋佢如果你话企出嚟，佢话系即系佢喺网上杂志都话系要拍套本土台湾嘅第一套丧尸片，就系玩血腥暴力嘅。咁 得 噶， 我觉得台湾嗰套反而得啊，我觉得 系啊，系咯，冇得台湾套 OK 啊。喂，人哋睇睇啲啫嘛，咪就系睇最窝，哇，搵啲心脏咁样啲血浆度哗刮啲心出嚟咁样过瘾咯，甩头甩骨咁样咯，咁系咪你睇特技冇意思啊？咪先。 总之嗰套我觉得我 buy 咯，香港嗰套我唔 buy 咯，虽然佢搵 唔得噶，香港套就系啊，即系佢又系加咗啲嘢落去又唔同晒咯。你谂下，你听我讲都知，丧尸系丧尸啊，最尾无端端变咗 Mammoth 嘅，咁 Mammoth 系 Mammoth 啦，最尾无端端做乜困兽斗，最尾做乜两个关翻对单， 佢 话 呢排兴 MMA 喎，系你算罢啦。 系咯，即系你类似唔系嗰只嘢嘅，系撞错晒。 咁沟咯，就系你搞 错 咗 啦， 冇 错， 即系呢个就系呢个问题啦。喂，咁啊，喂，不打唞唞先啊，可能要一齐不打，冇乜点瞓。 辛苦大家，辛苦喂，我哋好似成程我哋讲马仔都冇乜讲嘢。 唔系，到个马仔讲啊，一马仔。 系啊，俾啲时间马仔啊要。 Walking Dead 好熟噶，咁我哋会继续对比翻一啲美国嗰边啊，一啲 收到 香港作品嘅，系啦。 好 嘅，我哋快啲。 好，咁我收先啦，系嘛？ 系啦，系啦，好，唔该晒，不打先。 好 ，thank you 晒 ，thank you 晒，好，下个礼拜再讲过大家 ，thank you， 好，拜拜。 喂，咁啊到马仔啦，系。喂，咁其实嗱。Walking Dead 呢個嘅元素咧，其實係好新嘅。其實大家可能覺得 Walking Dead 有咩特別啊咁樣，咁啊不如馬仔介紹下咩特別？ 特別在就係正常一大部分喪屍片都係啱啱爆發，即係講佢哋點樣啲人咁樣逃生，跟住又死剩啲主角咁樣，跟住就最尾好似個世界好即係沒即係點話冇希望啊，跟住去到邊度都見到。有喪屍啊咁樣跟住就完㗎嘛。 咁而呢個故事呢可能你只可以講幾日或者一兩個星期嘅極限㗎啦唔能夠講落去嘅。咁但係呢個 Walking Dead 呢竟然係可以拍到一個呢係不斷落去而可能都唔會完嘅故仔。點解呢點解咁犀利呢 因為其實係跳咗個爆發出嚟嗰度佢一開始其實即係做咗未爆發出嚟跟住轉頭已經跳咗去爆發即係已經個主角醒咗已經係個世界已經爆發曬。是一末日咗你当系。 冇错啦佢就係讲末日之后佢哋点样去生存嘅故事。咁而生存故事咁你咦咁呢套真係打怪喎。初你哋可以咁讲。但係呢佢好快已经变成係打人先係主重点嚟嘅。 吓跟住佢就会即係之后咪开始佢又散即係一两个人嘅对立即係佢自己团体咁对。跟住对到佢变咗一千人之后再对外面啲人。 冇錯啦即係其實變返一啲即係可能似返啲古代部落咁樣嘅鬥爭咁樣似返啲。 係呀咁係喎咁佢呢個故事咁寫喎咁但係其實好多因為我哋平時睇開都係即係如果戲呀多數好少可電視㗎嘛如果喪屍戲呀多數都係開頭嗰段時間 喎。就算電視都好呢以前嗰啲電視呢都係短篇即係可能做 幾集咁喎。 咁之前都有嘅，有套有咩講電視台噶嘛，好得意啊！嗰套講喺度做啲真人 show， 跟住原來出面個世界已經全部喪屍，佢哋仲喺裏面拍緊，即係佢好多現場觀眾就喺度睇 show 啊嘛，即係嗰套都好得意嘅。咁但係咧，你以前真係冇諗到可以有一個長篇嘅電視劇，好似吳元咁樣，以前係冇辦法拍到嘅，而電影都冇辦法嘅，次次啲古仔咧都係即係去到嗰度完就冇得繼續，因為已經世界末日啦嘛，仲有咩講咧咁樣？咁但係呢套電視劇，其實應該話個漫畫原著，佢就揾到個新嘅方向去講。咁就其實 佢咪真係似 Mad Max 囉，或者佢似北斗之拳囉，你咁你諗乜都得嘅，即係總係一個末世 之後。係末世之後啊，你唔使喪屍，最好有啲嘢核子咩都好，咪變咗啲嘢，就係咁囉。係 冇咗之前嘅法律嘅一個世界。 係囉。 係啦。咁所以之前你係差人或者你之前係乜都好，其實已經唔重要。係。咁只係求生。咁而呢個求生過程呢，佢呢度再引入埋好多武俠片嘅元素啊。其實係。好多奇遇嘅，係咪？ 系咁样，即系整啲身手好嗰啲咁咯。 系啦， 即系又就算 变咗好大， 即系有啲本身系好弱咁样，跟住练整下整下都变到好强，又系 Camel 姐嗰啲咁啊。 系啊，本来就阿枕嚟嘅啫嘛，系啊。 系啊， 后屘好打噶。 系啊， 即系总之佢一离开咗个群族之后咧，就而佢仲唔死得咧，翻翻嚟咧，佢一定变咗练咗神功翻嚟。 吓，啲人系咁咯，都系系啊，有啲角色系突然间即系开头即系变化咁，又好弱咁。如果又可以生存到，咪变咗越劲，去修炼咁咯。 啊，主角个仔就变咗神枪啊！ 吓，喂，咁主角仔又好靓，真系靓仔到变咗而家系打得嗰度。 神枪手嚟啊！ 吓，变咗咩话？华剑雄啊，系咪？ 喂，佢嗰个枪法系咪劲过佢老豆咧？已经 我梗系冇讲嘅，即系佢可以用到枪，冇讲话啲枪法好厉害嘅，即系佢都系正常咁样用枪，好即系系咯，都可以打人咁咯。其实用枪用到。 哦、即系未识转弯嘅啲子弹系嘛？ 吓，佢梗系冇。 系嘛？啊，咁变咗咧，其实呢个咧又系即系一个比较行得新啲嘅一个元素啦。即系除咗我哋头先讲话嗰啲 warm body 啊，或者 I 松田嗰啲，即系变即系嗰啲成玩丧尸，其实都有啲丧尸系例外，佢系仲保留咗人性嘅咁吓。咁 系咁啊，同埋如果系计翻，好似应该系2004年嗰阵时啊。我套拍嗰套活死人空间啊嘛， 嗱呢套好紧要啦，因为如果大家咧咁憎呢个蝙蝠侠对超人嘅导演，咁其实一路以嚟咧，佢嗰啲戏都好犀利，咁原来佢第一套拍嘅叫做正式嘅 full feature 电影就系活死人空间， 系啊，就啱啱第一套，嗰套就系呢套出咗个名啊嘛，嗰阵时拍咗啫， 首先 应该系2004年嗰时嗰套啊，系啊，佢系呢套 翻拍嘅，翻拍一套 系翻拍啦，系啊， 系 Dawn of the Dead 系嘛，应该嗰套系。 系咪？应该系啊。 咁后屘有一套搞笑 Son of the Dead 噶嘛，大家记唔记得？ 系 阿 Son 就出咗名啦，后屘阿 Son 都因为咁样啦，即系好犀利。嗱，咁啊 Son of the Dead 咧，即系嗰套新版，即系阿超人蝙蝠侠导演嗰套咧，你可以话咧，差唔多将丧尸片呢个热潮咧带翻起嘅。 系，佢呢度改咗变咗系啲丧尸再唔系动作缓慢咯。呢度系做咗系啲丧尸系好迅速咁样，好似暴徒一样咯。 即系如果你要了解丧尸，首先大家要知道传统丧尸个概念系点样嚟。原来呢套嘢嘅前即系原作嗰套戏咧，佢就系讽刺紧咧以前即系嗰个70年代嗰啲人啦，就走去啲摩度咧就去叹冷气，去咩系好似唔用脑咁嘅，即系嗰个攞去嗰度啦，攞去嗰度啦咁样，攞去个摩度啦咁样，即系啲鬼佬啲摩啊。 嗰套系1978年噶嘛，旧嗰套。 冇错。咁佢有奉刺緊呢啲人嘅行為嘅，其實咁就好似啲喪屍咁樣嘛，係咪？好似冇唔帶腦嘅，咁就湧去啲 model。咁佢個戲入面咪啲喪屍咪湧去個 model 咯，係咪？ 係。 佢都講過魔嘅嗰個喪屍啊 ，shopping。 係舊嗰套都係。 咁佢呢個新版雖然佢都係玩翻 shopping mall 呢一段，但係咧嗰啲喪屍嘅表現咧，同埋你如果睇過嗰個開頭出字幕嗰段啊，開頭嗰個字幕啊，出 title 啊，你會見到咧佢影咗好多呢啲暴亂嘅場面。嗰啲暴亂係新聞片段嚟喎，唔係自己拍㗎。即真係影拍到佢暴亂嘅場面，咁你就會知道咧，原來佢今集咧想玩啲喪屍就行動迅速啦，識跳識整啦，完全係一暴徒一樣嘅，即係佢係暴徒嚟嘅，其實佢今次想影射嘅， 係啊， 就唔再係以前嘅一班即係去摩度行嘅師奶啊， 係佢推冧啲佢哋啲巴士嘅可以， 係咪啊？冇錯啊，係啊，暴徒啊嘛， 推冧佢啲車喎可以， 咁跑得好快。咁呢個元素呢已經係改變咗即係以往嘅喪屍片嘅一啲定律㗎喇開始。咁之後就慢慢越嚟越多即係唔同嘅喪屍設定啦開始係啦。咁但呢套戲呢你又唔可以唔俾返 credit 佢，即係冇呢套戲呢個喪屍熱潮啊可能唔會咁熱㗎，可能今日。 係呢套係改變咗佢嗰啲喪屍好慢嗰啲死板嗰啲咁嘅感覺囉。 但佢的確令到喪屍片呢樣嘢啲人覺得好睇呢樣嘢呢就帶返起呀。 係呀、啊。 即係我唔理佢設定先啦，我唔理設定上問佢帶返起喪屍片 呢。佢呢個做得好緊張嘛套戲又 拍得好好講咗拍得好好真係拍得好。而女主角邊個呢就係、是、做後尾做嗰套 Spy, 即係嗰套有個兔仔女嘅即係個好兔仔樣嘅女嘅記唔記得同阿大 大臂鋼琴戰曲兩公婆整咗個即係整咗隻生物出嚟，咁初到佢好似兔仔咁嘅，但係大個都係個女仔嚟㗎嘛。 啊，即係即係死咗之後變咗公喎，即係再搞啊， 搞翻 搞下女主角。 咁就係呢個女主角做嘅嗰度活死人空間。哇，其實佢都做得幾好喺度入面。咁所以如果大家反而未睇過呢套《Tomb Raider》，你真係示範作嚟嘅，你一定要睇翻。佢好捉到嗰種喪屍片嗰種嘅元素嘅緊張係點樣拍？呢套真係真係唔該香港啲睇下呢啲先。 嗯， 係啦。咁我相信呢個日本味，佢哋就會好想效法呢一類嘅荷里活片咯。佢哋自己 係都似啊。 深烤佢又唔係好即係捉得到。唔知佢哋知，我唔知咩日本佢哋成日都捉唔到嘅，系啊，佢哋以為自己捉到嘅， 唔知啊，佢係成日搞呢啲係好想學人哋，但係佢又騙唔甩佢自己嗰種，即係嗰種節奏咧，跟住佢拍起上嚟套嘢就變咗唔知想點咁咯。我成日講，因為佢本身個節奏，日本片係慢營造氣氛，突然間急轉直下啲劇情咧，就唔同嗰啲，即係佢呢啲咧步步進逼咁樣一路係咁扯住嗰啲節奏又唔同啊，好難咁樣叫佢跑，好似我咁覺得。 即係佢哋嗰邊日本嘅當地觀眾可能覺得已經好荷里活㗎啦。 哈哈，唔知我即係我成日講佢拍係，因為嗰日本片多數都係營造氣氛嘅突然間轉向㗎嘛，劇情 係應該就係咁 嘅。佢多數都係咁咯，但係你本身如果呢啲喪屍片就應該係唔係咁，應該係。即係扯住咁不斷進逼咁咯，我嗰個氣氛咁樣真係好睇喎，都係。 係啊，咁同埋呢啲即係就算唔係喪屍咧，就一般嘅恐怖片咧，即係其實反而咧呢啲低 budget 嗰當時啲低 budget 啲恐怖，即係例如 Evil Dead 嗰啲，即係其實呢啲就反而即係會捉到啲即係啲觀眾嗰、那個即係覺得好睇嘅位嘅。 嗯。 所以又唔係一定要大 budget 嘅，係。所以其實我唔知點解香港啲觀眾成日諗咗阿 Bad Pit 嗰度。Bad Pit 嗰度應該算唔算係喪屍片入面嚟講算最大 budget 嗰套？ 都係啊，因為佢做個特效劇本身，因為我哋咧頭先講咗話，你係戰爭片劇，佢係講啲 mission 啊，點樣救呢個世界啊，點樣嗰啲嘢唔係逃生喎，佢哋好似。 其實嗰 佢救個世界喎， 入邊。佢係講喪屍嘅一個災難，但其實套戲本身個性質佢似係一個，即係佢係似個特工嗰啲咯。 系咯，佢要做个 mission 咁救呢个世界咁样，本身系咯。 系咯，其实唔系好似丧尸， 唔系逃生咯，系咯。你本身丧尸片平时之前有啲多数都系逃生 嘅。好简单啫，有啲人觉得个生化危机系丧尸片，其实佢有丧尸啫嘛，佢只打怪多啲。 完全同嗰样嘢冇关系嘅，但系佢又拍有 fans 可以撑得，睇得呢套唔知会拍成咁样都有 fans 可以撑到咁多集，我好奇怪。 game 嘅最初嘅时候个丧尸元素就重好多嘅， 嗯， 即系走入间大屋入边咁嗰个。 哦，佢照翻，因为佢第一集又系冇咁甩噶嘛，佢又照翻原装即系 game 嘅第一集少少咁攞咗啲人咁样摆翻落去做嘛，即系又都系嗰个古仔啦，开头第一集就接近。即係但係之後嗰啲變類超人咁打到全球有事嗰啲，又做實驗係咁不斷複製啲人出嚟嗰啲，係完全同個古仔好似即係甩甩地咁，唔係嗰樣嘢咯做咗。 仲有喪屍佢打咁係咁咯，係咯， 係咯係咯。 咁但係其實你唔期待佢打喪屍喎，因為對佢哋班類超人嚟講，呢啲等於嘅，你會期待佢出嗰啲 冇啊？佢係出啲大怪嗰啲合成嗰啲，你越嚟越想睇佢合成啲咩怪出嚟咁咯。咁我想睇。 隻嗰啲係啦。 系咯， 咁变咗，咦？咁其实都好唔丧尸喎，咁样其实即系咪丧尸？ 系啊，唔觉啊，又出嚟大战有念力嘅打到。 系咯，啲丧尸好碎料嘅啫，已经变咗系嘛？咁其实丧尸片咧，即系美国已经系发展到好多样化噶啦，已经吓，即系有外星丧尸片啦，即系 One Body 又系一个好嘅例子啦，系咯，查案丧尸片啦，丧尸啲电视剧啦，系咯 ，I 丧尸啦，有呢、這个末世战，即系呢个。即係呢個末世之後嘅喪屍電視劇啦 ，Walking Dead 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咁甚至乎之前有套咪叫做咩 Fresh Out 即係講嗰個佢哋係慢慢係好翻啊，講啲喪屍好翻變翻人啊，記唔記得之前我哋講過有一套咁嘅嘢？ 好似係咪啊？ 即係佢哋唔可以完全變翻嘅，所以佢就戴啲隱形眼鏡扮翻正常 咯。啊，係我同有套。 咁其實呢啲又係由 One Body 即係之後， 嗰套係英國嘅嗰套係 英國嘅，係啦。咁但係佢講嘅嘢又唔係一樣喎， 唔同啊！佢講係嗰啲咩歧視啊、啲人嗰啲咁嘅嘢嘅。 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喪屍呢一個嘅題材喺外國已經扭到咧，係個個都自成一個新嘅 即係一個路線嘅。咁呢樣嘢好似喺亞洲，就算日本啊，佢都未係好 pick up 到㗎囉。佢哋淨係 佢冇諗到啲新㗎囉，佢仲係 因為有唔係日本自己有嘅。咁你松 BS 就好創新啦，玩到玩屎啊。 嗯。 係咪？咁跟住有幾套嗰啲咩學員啦，嗰度呢玩喪屍嗰度呢。 哦，你玩到動畫。 係動畫係囉。 嗰度我唔醒起咩學員啲咩密士佬啊，學員密士佬 啊。係呀係呀係呀。即係有一套唔知乜嘢喎，嗰啲好似啲變身少女咁樣，但係喪屍嚟㗎喎。嗰度叫做咩？ 嗰套啊，唔醒起喎呢個。 即係總之日本動漫呢，其實佢哋都將喪屍。 咪有玩第啲嘢佢動漫又。 係啦，反而就多啲即係創新。咁但係呢我哋覺得佢嗰啲就即係元素上玩囉，純粹係。 唔係佢我啲我實在太過將嗰啲即係點講，佢哋而家 hit 嗰啲嘢擺落去呢，有少少即係我咁鍾意嘅人會鍾意囉，但係我自己睇我又麻麻地囉呢啲。 如果你要當係喪屍題材，佢就唔係好入流嘅，老實講。 係呀，佢係將佢啲元素擺落去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有少少我哋曾經講嘅硬 key 嗰個咁嘅狀況。 下下有啊，係啦，即係你話嗰個咩學員密室囉，我咪後空擺咗落去耍喪屍㗎嘛，冇啲。 即係佢個動畫都精彩㗎，我睇過下啦，係啦，冇睇曬。 係，佢係 OK 嘅，但係佢啲嘢係太過似後宮囉，即係佢無端即係一條仔台嗰個有個肥仔咁樣，跟住全部嗰啲女係咩類型都齊曬㗎嘛。 唔係，咁你而家個 Mark Delta 嗰啲友仔俾人催眠嗰陣都爽啲㗎。 嗯。 即係中咗佢哋唱歌呢，咪會發神經嘅。 係。 都好爽啲㗎。 嗯。 即係冇嘢唔擺得落去㗎。咪話囉，就係話你咁樣時間塞落去咪唔好囉。 嗯。 係囉。咁有冇啲好創新嘅呢？咁其實我諗喺亞洲呢，暫時佢哋未係好完全 pick up 到呢啲嘢啦。咁同埋對喪屍呢個題材可以點發 佢都係仲我覺得其實亞洲區仲係停留咗 key 落去嗰啲嘢囉。 key 類啦，暫時。 佢未轉化到話即係我變咗第二樣嘢咁樣走咗落去，冇暫時未咁囉。 唔係，我諗你鬼佬嗰啲，佢哋真係自己可能都係好鍾意喪屍，人哋可能係一年365日都諗喪屍，人哋已經諗咗好耐，先可能佢突然間開星咁諗到啲嘢，係咪？咁佢係諗到啲新嘅題材，係咪？即係你唔係話你為咗要做個 project 而諗嗰種囉。 我唔係，你其實外國都睇到好多係好差啲喪屍片，係 都 係二片或咩啲係出咗好多，佢先即係整下整下咁多年先變咗呢啲，即係突然間有啲嘢出咗啲新嘅。 係以往有一段時間，其實我以前唔鍾意喪屍片，我就係睇好多爛嘅，覺得嘩咁差嘅喪屍片。 唔係，因為好多佢拍其實好差嘅，咁不斷拍嘅話，拍咗好多嘅其實鬼佬度。 即係我都係睇咗活死人空間，覺得以為唔係喎，原來都可以拍得好認真，好有 feel 喎。咁我都係由嗰套戲開始覺得喪屍片係有得諗嘅。之前我都覺得係爛嘅喪屍片，啱嘅啦，生化壽司啊。 唔係，其實咧，如果講翻舊嗰陣時咧，即係外國嗰陣時睇咗啲好舊，即係啲特技而家睇翻好差咧。咁但係其實佢個故仔又 OK， 不過佢做啲即係啲特效就係差得好緊要。嗰時係即係70年代嗰啲咧。咁我見到睇劇，如果你唔嫌嗰啲特技差咁緊要，其實嗰陣時佢哋個故仔都 OK 嘅。咁但係去到中期就係80年代，唔知佢哋好多爛咁樣，即係不斷係咁翻揼咧，80、90年代咁不斷做嗰陣時候好多爛咁樣又出咯。係啊，咁啊，即係去到2004年咁係咯，《活死人空間》呢套咁啊，又認真做一套，即係叫都個即係做出嚟個效果係即係個格局唔係啲 B 片咁樣喎，款咁樣嗰啲咁做出嚟係啦，咁咪變咗我覺得。咦，又有一組，咁佢哋先再係咁不斷整，先有啲新嘢出嘅。 新嘢冇錯。咁當然啦，你話愛情故事嗰啲就好明顯係受嗰啲 trailer 影響㗎啦。即既然吸血鬼又可以有愛情故事啦，狼人又可以有啦，咁何不唔喪屍都有？我覺得係咁樣慢慢演變出嚟嘅啫。即有好多嘢互相影響咁慢慢出囉，係囉。咁我覺得喺亞洲就有啲缺少咗呢啲咁嘅互動啦，係囉。 哈哈。 咁下次試下即係係啦，睇下啦，我成日覺得真係溝片呢個路線呢，即係所以嗰次溝片唔一定係喪屍呀。嗱頭先講完生化壽司啦，咁其實呢日本有一套叫做 Dead Sushi 嘅，即係嗰套就唔係喪屍，但佢講啲壽司係有生命嘅，會殺人嘅。 但佢打一啲藥落去壽司又跟住會喪屍又咬去咬人㗎嘛。 係啦。咁當然嗰套係好荒誕嘅，因為佢係溝片嚟嘅。咁當時呢套嘢呢 喺外國一啲嘅影展，即係佢講嘅嗰啲係啲奇幻影展，啲人都覺得好過癮嘅。 係，你要即係個心態唔係當正常，當戲都係睇下佢咁樣有咩教咁咪得咯，係啊。 唔係日本溝片係有好大嘅市場嘅，有好多套嘅，係咁噴血㗎嘛。 係 有啲係殺人嘅，佢唔一定係有怪，有啲係殺人係咁殺人，殺佢殺人好誇嘅，殺得哇咁甩咗個頭好似 水喉咁噴㗎嘛，有啲人最興 嘅。係啦，咁跟住有個咩機械藝技啊嗰啲嗰啲啊，好多嘅。嗯甚至乎嗰時咧，嗰、那個啊，嗰個叫做 Cyber Car 電人 Cyber Car 咧，佢都 consider 嗰套係溝片嚟嘅， 係 即係當然佢真係特攝，但係特攝溝片，佢唔係當係一套正經嘅特攝片咁去 sell 出嚟，佢都當溝片咁 sell 出嚟。嗱、啊，鬼佬都 buy 啊嗰套， 嗯， 咁所以嚟到香港真係我可以向呢啲方面去發展啦。咁你如果你覺得話呢啲咁 cheap， 你叫我咁你咪我咪曾經講過學阿塔倫天龍唔 cheap 啦，係咪？塔倫天奴大佬嗰套咁嘅From Dusk Till Dawn叫做咩？殺出個黎明係嘛？ 係 呢排真係殺出個黎明啦！突然間啲人就識翻黎明係邊個啦？嚇 嚇，突然好勁啊！ 咁嗰套好神奇就係前面你以為睇緊啲好似英雄本色咁嘅戲㗎嘛？嚇！突然間最尾咧，竟然出現呢個吸血鬼， 係 嚇！咁呢啲咪溝片嘅表表姐咯？咁佢呢套嘢咧，的確有好多英雄本色嗰啲咁嘅 feel 喺度嘅喎。有啲唔與心 feel 嘅喎，的確又係啦。咁點解唔得咧？即係唔好硬 key 啊！你可以將嘅嘢轉化，轉化同硬 key 係唔同嘅。咁其實有好多人好多嘅作品已經可以去參考，但係點解佢哋冇參考過嘅咧？我唔知點解啦，係啦。不過 anyway， 而家佢哋嘅《太平天龍》嗰班底都好似拍唔到溝片啦。你話上次神經刀啊，墨西哥佬啊， 係 係咯，佢續集都唔再係溝片啦，變咗笑片。 系唔知解夸得滞，冇咗嗰种认真嘅啫。 系啦，即系你沟片个特色就系你要好认真咁去搞笑嘅。 系，即系佢唔系夸到你觉得系去到即系话， 即系 笑到，即 系 会笑出声嘅，即系你觉得佢话佢冇咁夸咁样嗰啲咯。 唔系，佢系夸嘅，但系佢个世界入边，佢哋个世界入边，自己啲人觉得系正常嘅。 系咯，即系佢夸得系唔会系即系咁即系。去到個程度唔會即係笑到出聲囉，你睇你睇佢會笑囉。 但你墨西哥佬嘅神經刀第二集呢，佢裏面自己都覺得自己荒謬㗎嘛。 係呀、啊。 佢個世界啲人都覺得荒謬㗎嘛，咁你咁就變咗笑片囉。 係。 佢自己都覺得搞笑，佢自己都自己諷刺返自己，咁就唔係笑片。 係囉、 啊。佢又做埋啲傻嘢㗎喎，已經唔係誇喎，佢係成搞笑做啲係搞笑㗎喎。 係呀、啊。 咁我咁已經唔同咗啦，咁變咗似咗而家啲香港片囉。倒退 系啊， 系啊，咁我唔知啊，我啊觉得其实有好多好好嘅可以去效法，咁其实我谂香港嘅电影系可以向嗰啲方向做啦，系因为实在系好平嘅啫，拍呢啲戏系啊，但系又好有票房嘅，其实讲国际嘅票房啊 ，OK， 系有嘅，其实真系有 ，OK， 好，咁我哋讲下咁啊，港产片啊，除咗生化寿司啫，我哋都系提过，其实原来都唔止嘅，系啊，咁当然头先提起过下呢个生化特警，系啊。 哦，呢、這个咩生化特警丧尸任务啊？呢、這个就2000年， 系啊，系2000年，都有。 啊，冯德伦系李灿森嘅，而家陈伟 又系李灿森，系咪嗰期李灿森拍？ 唔系李灿森系套都有嘅，差唔多。 OK， 吓，咁呢套咧，我又反而觉得佢认真啲嘅。嗱，我唔系话 呢套系认真嘅，咁但系好唔好睇啊？另一样嘢咯。 系啦系啦，即系佢唔系搞笑嘅，反而呢个唔系搞笑嘅， 系。 咁另外有一套咧叫做咩？有隻僵尸暗恋你啊！但系呢套佢里边就话系嗰啲中国僵尸啦，但佢拍咗出嚟又系有啲，即系又系有啲丧尸咁嘅 feel 嘅，即系佢又 系啊！佢咬咗之后好似变咗丧尸咁嘅，烧咁变都变晒色咁嗰啲。 咁当然佢到戏入边不断强调呢啲系僵尸嘅僵尸，即系跳嗰啲。 系咁呢套又新啲诶，2008年咁又有黄精粉咯配嘅。 啊呢套犀利啊！有郭晋安啦、 啊。系。有國章，有 JJ 啊，係 好多人， 范瑤啊，係啊，跟住 陳偉， 呢套冇陳偉， 陳偉係頭先嗰套馮德倫嗰套， 係啊， 嗰個係陳偉，唔知， 我特警嗰套， 係啦係啦，哦呢套咩有隻殭屍咁樣係講佢哋走去個咩東龍島度拍戲， 係跟住話我有錢老闆個生即係個唔知老豆定咩個祖先有三份，話近時俾人嘴走咗，話係變咗僵尸嘅。咁但係話近時有啲有法力嗰啲鎮住佢， 即係喺度，即係但係點知佢嗰個其中佢好似唔知有個助手定唔知咩，最緊係就偷情喺嗰度，跟住破咗化，即係隻嘢走出嚟。 唉，都係無厘頭。 係啊，無厘頭啦。咁啊，國信嗰扎就係、是、阿、啊、谷祖林啊，仲有佢嗰扎就係、是、都有夏雨啊，係啊，仲有佢哋嗰班友就係警察嚟嘅。 哦 ，OK。 吓、啊，咁都系临尾都系打嘅，都系咁咯，类似。 都烂嘅感觉系 咯。吓、啊，有小肥嗰啲咁咯，系啊，真系烂嘅。佢我其实睇佢立过啦，我唔系成套睇晒，我都系即系好 cheap 嗰种咯。因为其实我应该呢度都系求其拍出嚟，好低成本咁咯。啲 cheap 电视剧咯，其实我睇嗰阵时。 嗱、啊，咁另外咧，反而咧呢啲喺一套戏出现好多奇怪嘅，即系点解会变丧尸理论？你要数到呢、這个咩话《猛鬼差馆》第二集啊？ 猛鬼差馆第二集嗰时叫猛鬼学堂啊嘛，之后由 许冠英、 胡枫啊、许冠英佢哋做咁，嗰套就讲话啲人俾佢话僵尸咧咬嗰阵时，如果系极度惊慌，即系吓到傻咗啲，就会变成丧尸啊嘛。咁佢玩嗰时嗰啲鋸甲兵啊，全部好惊俾佢咬咗之后，又全好多好多变晒丧尸咁咯。 咁点解会变人狼 咧？咁人狼师嗰度啊，许冠英就系、是。因为佢本身被阿林建明咬嗰阵时候就系咬咗一个窿咁，未中毒心，跟住佢本身有月亮一出嚟嗰阵时候就会变咗好似赤狼咁嘅嘢咯。 我以为咬到佢八月十五，所以变人狼师添。 咁唔系嘅，唔系诶，我都系笑片嚟嘅，咁你又唔使讲下咩嘅。 嗰个纯 即系唔使认真嘅嗰套就 纯粹笑片啊，所以你 啊纯粹佢第一套都冇咁笑嘅，即系嗰时猛鬼差馆佢。呢套是真系笑嘅，但系佢系最即系如果你话笑咁，但系佢又死人系真嘅，我啲就即系比较怪啲嗰阵时睇人。 哦，唔系佢嗰时好怪个路线，佢又死又真死嘅。 系啊，啲人死嗰阵时好认真嘅，但系平时就全部都系搞笑嘅套嘢，有埋啊，好多人有林忆莲啊嗰啲咁咯。 系嗰啲猛鬼系列系咁噶啦，睇开知咩事啦。 系， 即系佢又要惊得嚟，又惊又笑啊嘛，呢两个元素捞埋，嗰时都非常嘅受欢迎，都不知。 哦，系好多都系咁。 系啊，咁啊，唔系咁唔紧要嘅，咁嗰个类型有嗰个类型嘅价值喺度嘅，我都觉得，即系唔系唔可以嘅，系啦，即系港片亦都有港片个类型嘅，不过即系但系如果你尝试去玩人哋嗰啲元素嘅时候，系咪要了解人哋做乜嘅先？ 嗯， 系咯，系咯，嗱，你反而僵尸头先讲过啦，僵尸片反而系一个原创嘅元素嚟噶嘛。咁其实僵尸片有好多发挥嘅，即系起码你去咗台湾、去咗日本咧，即系当然僵尸先生嘅受欢迎嘅原因啦。咁去日本就成影响好多嘢噶。 嗯。 你嗰时嗰只有只 game 都系只女僵尸嗰只 game 叫咩啊？即系嗰啲 game 里边全部都系怪物嚟嘅咧，即系吸血鬼啊、狼人啊嗰啲。 你话魔人战士？ 系咪魔人战士叫做？ 格斗 game 嗰只 系咯系咯，佢咪有只女僵尸嘅好大 只。系啊，女僵尸有跟住有个分身系萝莉噶嘛，有两只噶嘛，一只巨鱼嘅，一只就系萝莉嗰两只噶嘛。 咁你早几年都有一套僵尸女孩，跟住系就唔佢哋佢自己唔系僵尸嚟嘅，佢自己系道士嚟嘅，就捉僵尸嘅。咁但唔知乜套嘢叫僵尸女孩啦。OK， 咁佢又唔系一个嘅，有几个嘅。咁啊，又有啦，即系叫做又突然间近年都竟然有人攞翻僵尸呢样嘢出嚟拍日剧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对呢样嘢都念念不忘。咁其实龙珠本身都玩咗噶，你阿饺子本身咪佢造型咪僵尸嚟噶咯。 系安子嗰只。 系啊，点解阿吴凡都着个青装，其实都有呢个影响嘅。 嗯， 即系佢将粒龙珠整咗去个顶嗰度帽嗰度啊嘛。 系， 根本都系呢啲影响嚟嘅。咁其实僵尸呢样嘢又好特别嘅。咁其實你識唔識攞得翻僵尸嘅元素出嚟去發揮咧？咁你上次阿麥浚龍嗰套係，我覺得佢致敬咯，就係、是、發揮咗致敬嘅。但係你僵尸嗰個嘅好睇嘅地方，佢其實未發揮到出嚟。我唔係話套戲唔好睇，我意思即係如果你出發點係要殺到翻僵尸啦，佢未得，佢殺到咗班演員啫。 係 係啊， 佢講第二樣嘢講屋村啊嘛，反而係殺到咗。 我都覺得正㗎，講屋村。咁但係我覺得佢似乎 唔係佢唔係僵尸樣嘢咯，佢係攞咗僵尸個題之後嚟做樣嘢咯。 僵尸只不過其中一種怪啫嘛，佢出咗好多嘢㗎。咁啊唔知乜攞咗呢個嚟做個名，咁其實佢都點止講僵尸啫，係咯。 嗯。 咁其實僵尸片又真係都仲有得諗㗎，咁但係似乎而家啲人又唔係好識拍嘅，即係正如而家啲人唔識拍咩黑玫瑰一樣啫嘛，永遠變咗笑片嘅。 哦，一定是照片。 我不明白為什麼黑玫瑰是黑玫瑰，即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第一集黑玫瑰是沒有搞笑的，即我那黑白片那裡。不是 他們不記得了，只記得啊。 我記得就不會記得的了，有碟的嘛。 記得啊不起那些。 是我記得阿嬌阿茶那裡嘛。 啊同埋另外阿嬌那套馮寶寶做那套。 是不是鄭伊健做羅賓那套啊記得。 唔係呢套嘅，同埋有套啊梁家輝嗰套。 唉、哎，算吧啦，都唔使諗啊，唔係呢啲，唔係呢回事嚟嘅。其實正就係香港嘅超級英雄電影。 嗯， 係啊，其實以前係有。 冇，而家啲香港啲超級英雄咪變曬扮曬美國隊長啊。 講到超級英雄，唔係一定有超能力㗎，好嘅 ，Batman 都冇嘅。 嗯。 咁你呢啲咪佢呢啲咪接近啲 Batman 同埋啊咩青鋒俠嗰啲咯。 嚇、 啊！嗰類嘅。咁其實呢類都係超級英雄嚟嘅，咁其實嗰時反而有，而家冇。中途有人玩過嘅，黑俠嗰啲都算係嘅，係啦。頭先提過龍影俠都算嘅，係啦。咁但係似乎咧，香港又玩唔到。咁點改咧？反而粵語片時代玩到咧。嚇！咁之前又話拍 即係啲接受力問題， 又拍紫荊女俠，結果又係冇嗰件事。 係。 就係影咗幅相，係咁多啦。 嗯。 係啦，周秀娜做噶嘛。哇！ 反而变咗拍机械人， 系啦，反而拍机械人。我以为嗰套都会玩下呢样嘢嘅，系咪战斗魔会变紫荊女侠 蒙面咁啊，系 咪咁而紫荊女侠呢一个真人啊，即系呢个真实嘅呢个人物啊，其实系喺就我上礼拜提过嘅呢啲嘅呢叫咩真实超级英雄啊，即系 Real Life Superhero 嗰、那个佢自己个网站嘅资料啊，系有佢嘅资料嘅，你知唔知啊？ 嗯， 系啊，其实有几个香港嘅呢啲咁嘅所謂真實超級英雄有資料嘅，大家唔信自己上去揾下。咁呢啲題材又冇人拍嘅， 嗯， 係唔知點解嘅。其實呢啲係社會議題嚟嘅， 嗯， 唔係真唔係搞笑，即係你要當笑片拍係你嘅問題咯。我覺得其實點解要係笑片？ 唔係嗰陣時咪變咗笑片響阿高拎嗰陣時咪當笑片做出嚟。 邊套咧？邊套咧？ 嗰陣時阿黃祖藍嗰幾套，嗰套嘢咪阿李思捷咪撞到啊？ 哦，係咩？ 阿郭海玲啊，郭海玲咪扮咗自己入。 哦，係咩？我冇睇啊，咩戲嚟㗎嗰度？ 唔係出一出嘅又冇，我唔記得嗰套叫咩啊，姓咩喎？ 哦，即係戲嚟嘅。 係啊，戲啊，係啊。 哦，咁有，咁你講嗰啲電視劇，我都記得唔知邊套啊，唔知邊，好似講啲差婆啊，嗰套好似。咁其中一個咪話好有錢嘅自己，話平時即係。啊！話咪扮咗個咁嘅，好似紫荊女俠咁嘅人出去派錢咯，都有玩過，但係全部係玩啫嘛，即係你係因為有個咁嘅新聞，所以有多劇啊啲戲咁攞嚟攝一攝咯。 係出去出咗一套衫嗰款嘅扮扮佢咁。 即係當係一個笑話咁咯。 係。 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笑話嚟嘅，你睇覺得？ 係啊，佢就係變咗笑話咯，將 來。唔係一個笑話嚟嘅。咁我唔知點解會即係淪為笑話啦，呢啲竟然係啦。咁啊 ，anyway。系咁啊！香港嗰啲仲有冇啊？有冇啲記得啲咩其他冇？有冇啲咩拍過呢類嘢仲？即係啲咪喪屍啲？ 喪屍啊？ 仲冇？ 新近年好似冇乜啦，好似唔係記得，都係呢啲 嘅啫。其實都唔多嘅，的確係。 係近年間冇乜啦， 係嘛？ 係近年冇乜啦。 嗱，咁我哋睇過一個 list 啦，就係日本嗰邊做嘅。咁我見佢好似最早嘅喪屍片，佢個 list 入邊計啊，我唔知仲有冇。佢三幾年已經有喪屍片啦，係嘛？ 嚇嚇，係好耐㗎，係其實喪屍片嘅， 係嘛？ 係。 唔翻資料出嚟睇下先，因為我機又有啲慢。 嗯。 馬仔邊睇唔睇到？ 我冇嘅啫。 誒，我即係啲 message 喎。 我冇咁樣，所以如果而家撳到耐 嘅。哦，咁樣嚇。咁啊，三二年啊，有一個叫 White Zombie 白色喪屍，跟住三六年有一個叫做 Revolt of the Zombies 啊，咁都係美國嘢嚟嘅。 嗯。 咁跟住去到四十年代啊啲咁樣開始啊，咁啊一路都有嘅喎，係咯。 係。 但唔多嘅，即係一年幾套咁多嘅啫。咁就跟住去到呢個六十年代就嚟了啦，就好多嘅。 是有多嘅，好似六七 十年代就唔得了， 哈哈，呢个啲系啊，六七十年代一路枕住我，我见到好多，佢有啲类疑似丧尸，啲又唔系丧尸嗰啲， 系咁啊，系咁啊， 都有嘅。 嗱，去到八十年代开始有好多其他国家开始都拍， 系啊系啊， 意大利啊啲咁啊都嚟啦，唔系世界各地喎，一讲呢个啲， 成日都有啊，系啦系啦， 系香港都有啦，系咯， 系， 哇，佢哋竟然将僵尸先生都入埋落去， 哦，嗯， 好奇怪少少啊。 就佢啲僵尸系似丧尸啊，同 我唔知喎、啊，唔系似吸血鬼多啲咩？ 个面都系变咗怪样，唔系好似吸血鬼咁，所以佢当丧尸。 因为呢个 list 系日本噶啦，咁都话佢俾。 唔系，因为可以首先。台灣是不是好像叫僵尸就是其實是喪屍嘛 台灣就是。 是的台灣是的嘛。因為他如果寫僵尸的話其實就是喪屍那些叫僵尸的寫出 來。他根本沒有喪屍這個字的。 是的。 喪屍是香港叫的嘛。 是。 因為鬆啲嘛個字直接幫他音嘛。 是的。是的。 是的。有別於僵尸嘛想是的。 嗯嗯， 咁啊，咁啊，路以嚟就呢啲就大镬啊！而家呢啲每年都好多套，而家出紧呢啲再低啲个 list 都未到底啊。 系，而我嘅时间中间系不断全球，系不断拍啊。 冇错，咁我觉得近年呢个 REC 即系嗰度，我咪西班牙系嘛嗰度，我系觉得拍得比较即系又拍到出到有啲新啲嘅感觉咯，系咯。 嗯， 虽然佢又好 cheap 咁用，只不过用一啲即系手摇机去做第一集，但唔知点解佢拍咗出嚟又有佢嗰、那个。魅力喺度，系啦、 嗯， 我都覺得幾好睇拍得，其實好 cheap 嘅啫嘛。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就係有時你唔係話要點嘅，你就係捉唔捉到嗰種即係中意睇喪屍嗰種，即係嗰種緊張啊，嗰種感覺咯，嗰種危機嘅感覺咯，其實係，係咯，咁佢 REC 又好做到喎，係咯。咁當然有啲人都話唔好睇嘅，冇得講啊。咁 anyway 咁啊，甚至乎係咪阿洛舒華都係而家都拍一套文藝片啦，係嘛？上年是吧阿 Maggie 啊嘛。 是个女变丧尸。 冇错啊。咁连日本就不停冇停过都有用呢个松田题材不断拍啲即係啲 B 片㗎。咁但因为好多时呢都会同啲学生妹同嗰啲元素捞埋一堆嘅。 係。 係啦。头先讲到松 BS 就係啦后咪就放屁飞天㗎嘛嗰、那个女係囉。 係啊。 係囉。咁佢嗰啲就打到变怪㗎啦已经唔系丧尸啦大佬。我一个打怪呀大佬。我 其实嗰啲唔系丧尸佢搵嗰啲寄生虫嘅。 係其实都唔同㗎係一隻嘢走一个人到嘅。係 呀。 不过佢啲人就会变咗好似丧尸咁嘅的确嗰啲其他 嘅。 係呀。咁嗰个寿司嗰个就系咩俾啲饭喷到㗎嘛好似係嘛。 后咪佢嗰啲有啲药水打咗落去啲寿司肉跟住变啊嘛。 但佢可以整到第二啲人会变咗丧尸喎佢就啲饭呢喷喷即係个奶嘢嗰嘢喷啲饭。 喂食咗咪会变咯好似。 嗰个人又会变所以其实佢嗰个你都可以话有丧尸元素㗎。虽然佢 係都系传染咁咯。 喺度做个名但其实都系玩咗丧尸。好、 啊、 多嘅。係啦咁睇下大家鍾唔鍾意啦。唉其实我哋讲咗好耐啦。係啦咁我在香港呢就真系好獨特地呢啲人就接受到喪屍呢個題材我當然覺得唔係呀反正呢個題材啲人得以前真係70年代做喪屍片真係唔係咁多人鍾意睇㗎老實講香港 嗯唔係佢而家感覺上實在呢啲人同我同鬼片嗰啲即鬼片又冇乜話咩啦佢信就係呀咁但係呢個會可能用一啲病毒嚟解釋咗咁啲人成日講係現實啲咁所以呢種怪㗎嘛咁啲人接受啲喎 唔係，我諗佢而家第一就同一啲社會現象嘅連上關係啦，係啦，即係疫症呢啲啦，係啦。 嗯。 咁香港曾經經過沙士係咪？ 哈哈。 咁而家亦都真係有話，可能有啲某啲毒品食咗會令人發狂嘅咬人，咁又有咁樣。咁呢似乎喪屍係咪都係介乎喺可以有同冇之間咧？咁即係又變咗好似鬼啊嘛！即係鬼係佢哋覺得鬼好實在噶嘛，好多人。 唔係你信嘅話又有嘅話，因為 係。即係鬼。唔同蒙面超人㗎嘛。 係。 佢真係完全 100% 唔可能存在㗎嘛。 嗯。 鬼就可能存在㗎嘛。佢哋覺得我再講多次。 係。 咁呢個喪屍佢哋可能都覺得可能存在㗎嘛。 嗯係。 可能有咁嘅機會會發生。咁 ,what if 咁會發生。咁同埋佢哋當咗係恐怖片或者鬼戲咁睇嘅時候佢就容易啲即係受落。 係。 咁所以呢個呢的確係喺香港如果你要玩科幻的確係其中一個可以玩嘅一個東西就係喪屍。好過玩其他係啦。即係比起吸血鬼更加好嘅我覺得喺香港。 係正常係。 咁當然吸血鬼都試玩過一輪啦中即係早即係早十年㗎啦嗰時應該係咪 嗯。 有一輪都興過一輪嘅不過當然都可能因為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嘅影響嘅餘波啦。 吓！ 今次姜又會唔會帶翻起啦？嚇！ 我呢個唔難問啲啊， 問啲啦，係嘛？我唔知啊，唔知啊。咁不過其實我覺得班友都係主要睇下有冇啲佢哋中意睇嘅演員做嘅啫。 睇嗰班人 係 啦。 而吸血鬼呢有吸血鬼故事嘅路線嘅魅力嘅就係會靚仔靚女㗎嘛。 嗯。 呢個同喪屍又啱相反啊，會靚仔靚女啊，咁你 唔係嚇你啊嘛，用魅力吸引你啊嘛。如果係吸血鬼 嘅，即係吸血鬼咧，係有一種的確嗰個電嗰、那個故事喎，係有一種魅力喺度嘅，係啊。咁又唔係玩核突嘅，即係佢就算咬人啊咩，你好有型嘅咁樣係嘛？咁而家就變咗佢哋又講到佢哋有好多超常嘅能力，咁變咗又可以打埋啊咁樣，咁的確亦都係。除了喪屍之外他們都比較接受到多一點的一個類型其實都 直頭啲他一作到啲殭屍好像啲異能人咁啊預知未來啊預知力啦跟住速度快啊跟住乜嘢嗰啲咁啊就咩都有啊就 佢每一個都有唔同嘅能力嘅 係啊就係、是、我就話就係啲變曬異能人 expand 咁啊成個全部 咁我都覺得呢個都冇問題嘅好過朝頭早行出嚟先啦 嗯 系咯，不過佢哋而家僵嗰啲僵尸都朝頭早凍喺度嘅咧， 係係啊， 冇話佢哋怕陽光喎，唔怕喎，佢完全唔怕喎。 嗯， 阿方天佑都打翻副超喎，佢哋完全唔需要噶，即係我都唔明。咁其實就anyway 咁啊睇啦，係啦，即係我係覺得好多嘢就係玩嗰陣你要有翻個，即係你要捉得翻嗰個脈絡咯。系啊， 嗯， 系咯，改系可以啊，你可以有自己设定，但系你基于翻原本啲嘢再改咯，唔好乱写啊，就系咁咯。 嗯， 好啦，仲有冇想补充啊？关于呢啲咁嘅丧尸、僵尸或者 丧尸差唔多系 鬼或者咩嗰啲咁冇啦，系嘛？ 冇啊。 咁使唔使讲翻啊？甲铁城啊，又甲铁城都系丧尸。 哦，睇一睇啊，系啊，讲翻呢个。 如何 啊？哦，咪都系睇咗最新一集，最打台成添咁啦，最接受咗佢哋。 啊，冇錯啦！嗱，我之前已經講過啦，其實佢係食緊高達嗰個故事線嗰啲元素啊。 嗯。 咁今集係非常高達嘅。咁如果大家睇過呢個初代高達嗰個，咁如果大家睇過初代高達，就大家記得個主題曲咧，佢哋咪會跳起第一隻手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唔知佢做乜噶嘛？係咪？突然間個個第一隻手，跟住阿寶人跳起噶嘛？咁而嗰時啊，喺阿富野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鎮嗰度啦，佢哋嗰個有個整咗個高達嘅銅像，好奇怪，嗰、那個高達係類似做緊一個好似拉 shooting 咁嘅動作，但佢唔係揸住啲槍喎，佢就係咁舉一隻手啊。 嗯， 係啦。咁而呢一幕到底實際係幾時發生嘅？咁就係其實喺佢哋未落大氣層之前咧，即係初期嗰幾集啦，初代高達啊、嗯、，OK， 佢哋要表決到底邊個會去因為佢哋唔係軍人嚟㗎嘛佢哋全部都係平民嚟㗎嘛除咗阿林有德同阿龍算係建習之外啦係。咁其他人就係市民嚟㗎嘛。咁你話邊個肯即係負起去即係去保護呢個船嘅呢個責任呢咁樣。咁佢哋咪去表決囉。咪舉手。咁保守唔肯舉手。 係。 犯曬嘢咁但最尾都有舉啦。咁其實就係呢一幕嚟好緊要。咁而今集呢個甲鐵城呢就重現返呢一個橋段嘅喺。咁就係佢哋初佢哋完全唔相信呢個阿無名同阿即係個男主角即係覺得佢哋係師啦咁今集終於係最後冇得避免之下就唯有一齊作戰啦係 嗯 咁結果最尾佢哋都達成一致就係、是、即係佢哋放咗佢哋係同伴啦終於咁最尾咪舉手啦嘛 嗯 咁呢度亦都有高達初代一個其中一個元素就係、是、有啲老啲嘅人都要指揮隻船啊嘛， 係 係嘛，咁呢度佢都有嗰兩條咩友話要攞條鎖匙係嘛， 係 都有咁而呢啲人咧亂咁嚟，結果搞到隻船又陷入一個危機啊嘛，有翻曬嘅， 係揀揀第二條路咧，等有水土啊，俾人跳上車啊嘛，咁就 講明嗰度係危險嘅，但係佢寧願行嗰度啊嘛， 係啊， 係啊，咁呢度就係高達嘅落大氣層之前有發生過，因為那個魯拿茲啊，即係嗰個月神二號咧，而家叫。佢揾咗條狗去話幫我哋去帶，即係叫做領航咁樣，佢話咁當然嗰度後屘因為俾阿馬莎嚟即係入大氣層線，即係攻擊佢哋啊嘛，等我哋入錯咗個即係個角度。咁但係嗰度又係有條狗喺度指生曬咁樣，都有啲乜嘢。咁大家即管睇下啦，如果大家唔信，你咪自己揾翻嚟睇咯。我就睇到佢有好大部分嘅嘢都係由呢啲即係呢啲嘅舊作度嗱，即係咁講。我唔會話佢抄，因為佢其實攞翻個元素出嚟再玩啫。 嗯， 佢唔同嘅，其實好多人 係啊，草嘢唔同係。 根本好多人睇唔出嘅，我唔講你咁啊，你唔會睇得出嘅。大家睇下咯，係咯。不過可能 好多人都覺得我 bullshit 嘅啫，唔信咪。 佢唔係直接做翻一樣，佢又話唔係抄啊。 即係如果你咁多集都可以每一集揾得翻有啲元素係裏面有嘅，你都話唔係嘅，咁你好啦，咪繼續睇咯，係啦。當然我唔敢話每一集佢都繼續有，係啦，因為呢個Gundam Seed都係抄到佢落大氣層之後就抄第二套噶啦嘛。 係。 係啦。係啦，咁再睇啦，再睇啦，下一集無名就賴嘢，係以為啊，即係佢唔知會遇到啲舊相好定舊朋友咁啊，話變咗師嗰啲啊。 嗯。 咁啊好弱咁話作戰唔到啊嘛，要個男主角啊救佢啦，終於。 係，佢個設定就係、是。咸蛋超人啊嘛， 系或者初号机 啊，系啊冇电啊嘛，随时 打一轮就嘟嘟嘟嘟要瞓觉噶啦， 系啊。 其实呢一个元素咧，吓、啊、今次呢个丧尸每日战系有嘅， 嗯， 吓、啊、阿有村架纯嘅一日瞓到黑， 嗯， 系冇错就系咁啦。咁大家可以对比翻呢个甲片城同呢、這个系啦呢个嘅系啦。丧尸每日战啦， 唔系咁，但系甲片城嗰度有个问题就出现咗，佢嗰啲。C 嗰度咧，而家就係睇咁多集咧，就有問題。佢點解佢嗰度講佢話打唔穿個心臟位，但係點解平時佢哋又打到啊？呢一啲問題。 其實佢平時都唔知點樣打嘅喎，即係個女主角又可以嗰啲槍又射得入嘅，又唔係疏唔係話射唔入嘅咩？ 係啊，佢開頭講到話啲 C 個心臟有啲好硬咁樣個外殼包住打唔到，咁先整個釘槍嘅喎，林主角。 唔係得個釘槍可以打得入嘅啫咩？ 係啊，咁但係而家佢之前咁大不斷做，咁睇咗幾集入邊，發覺都係。因為阿女主角即係阿無名氣同埋嗰啲武士都可以平時開槍去打得死啲屍咁嘅。 係啊，而家又打，咪起碼打得低佢啦，係咪死我唔知啊？ 係啊， 即係有用嘅起碼。 係咯、啊，即係唔係話係咁打暴暴，仲好多槍武士咁繼續走埋嚟又唔係喎，打到瞓咗到嘅冇 嗰啲啊。射中武士㗎嘛，而家佢射中佢會攞低喎，點解咧？ 係咯、啊。 唔知啊，佢嗰個設定上面佢就唔暫時都冇講得好清楚。 係啊，呢、這個就即係暫時而家都係睇到呢個問題咁咯。咁但係其實套嘢就冇問題嘅，其餘就 出現。咁佢都出現咗一隻好似呢個喪屍末日戰一樣啦，出現一隻有技能嘅喪屍咧，就係識揸劍嘅竟然。 係。 咁似乎佢哋係咪都保留咗一啲嘅人嘅記憶嘅咩？定係佢話佢，定係佢話佢喺長期嘅戰鬥裏面學識咗戰鬥嘅方法係嘛？佢話。 係，佢話係啊，話。喺度话战斗咁样慢学识我一齐 嘅。咁啊，丧尸每日战佢就话佢哋保留咗人嗰时嘅即系局部嘅记忆吓，同埋识讲嘢啊，即系丧尸每日战佢呢套嘅丧尸就 系， 即系佢识讲一句嘢咁啲讲嘢啦，唔系识讲一个，即系唔系识同你倾偈。 嗯， 即系咁以往嘅丧尸故事咧，就系丧尸就应该唔识讲嘢嘅。 除咗 Warm Body 嗰啲 咯。Warm Body 嗰个当然识讲嘢啦，识沟女添，系。 系。 咁所以你话系咪真？咁其实就做过噶啦 ，OK。不过未必系 common 嘅 ，OK。咁所以你话真咧，就唔系好真嘅啫，识讲嘢 ，OK。 嗯。 就唔系 common，、嗯、但系真就唔系真嘅。 嗯。 咁系啦，即系有保留意识，亦都唔系真嘅 ，OK。唔系全部咁嘅设定嘅。 系。 咁、okay, 啊，好啦，咁我哋讲，咁啊呢啲讲晒啲。 丧尸讲晒。 啊，快啲讲啦，咁啊爆晒钟啊，咁嚟讲下有个产品，系啊，哇，犀利。 系 ，Iron Man。Mark Seven 嚟啊！呢件 其實我哋都仲未講翻呢個咩添啊！上次啊隊長三嗰啲彩蛋 未講，又未隊長三 彩蛋啊嘛， 係 未講啊，係講下個玩具先啦。誒，費事大家悶啊，再聽嚇。 嗯。 哦，出咗隻未出嘅，即係遲就嚟出嚇，犀利啊！自己著衫公仔咩意思啊？都俾你自己著衫。 出嚟啊！真係。 裏面嗰個 body 係自己嚟嘅，唔使俾錢嘅喎，個唔使錢買嘅喎。咁啊，淨係買個殼，咁啊自己著，係一件 wearable 啊，即係可以穿戴嘅一個 Iron Man 裝甲。 係。 我睇就其實唔算貴啊，如果佢嗰個普通版都賣24,800啫嘛。 嗯。 真係唔算講，唔係講少，你買一個動企公仔都萬幾兩萬啊，大佬。 係。 咁不過咧，呢一個咧就不能夠即係 冇電動開，除咗面罩有電動開之後，其實身上高所有任何都冇得電動開罩咯，手動咯，揭起個心口睇。 電動開一定直情冇嗰啲結構咧？ 冇啊， 連嗰啲 佢就係得心口同埋只腳嗰個可以手動揭得開咯，那個小腿後面咯，我見到嗰個介紹 就。掛窿都可以揭開，唔知點解。 嚇！但係手動嘅，咁但係冇曬啲飛彈位電動開嗰啲咯。 平時佢有揭開腳瓜窿嘅咩？我又唔係好有印象啊。 哦，有嘅，第一集嗰時候。 哦，都有嘅。 哈哈。 嗱、哦，咁佢嗰個豪華版啊，我哋叫做，但係其實佢嗰個公司唔係咁稱呼㗎，佢叫做咩話？ 顶配 啊，顶配，顶级配置啊，顶级咩？ 佢系顶配全身套装啊，咪即系顶级配备啊，即系代表呢个。 哦，咁样，即系又系啲我哋听唔明嘅一啲简称，系啦。 吓吓，都系将两啲词语缩，即系两个词语缩变两个字啊。 系四个字变两个字，咦？咁粗口都得啊，系咯。 系啊，系啊。 系咩帽咁啊？ 唔系得个老字啊？ 得个老 X 老啊嘛。 唔知啊，听完都唔知讲乜吓。 系啊，唔知讲。 豪华版啦，系啦，顶配版系几多钱咧？ 系咁啊！见到佢其实系将即膊个膊头啊、只手啊、背脊啊、排大髀啊嗰啲飞弹位咧、啊，排有啲背脊翼位嗰啲系有电动开咁，入边有 LED 灯着光咁咯。 系啊，咁卖几钱就系59,800咁啊，一个执到啦，系咯。 系 摸一定一个执嘅，条位都咁点解贵咁多嘅咧？咁嗱，我唔知啊。OK， 咁啊，当然你咁多复杂嘅结构又真系都唔奇嘅，系啦。咁 系佢电动啊嘛，全部 系啦。如果贴贴地斋玩斋着咗行行去咧，咁啊都买个20,000+嘅话，我都觉得都上叫抵玩嘅。 系咁，但系因为我怀疑，因为他做产品唔系咁，即系佢要俾到唔同嘅人都着得到咧，即系大约嗰个 size 俾啲人着啊，即系唔系咩？咁个头做得好大嘅。 是啊，咁佢做得细得滞啊，唔系个个戴到啊嘛。 系啊，即系佢唔系 fit 死嗰个人戴啊嘛，佢要就翻即唔同人都戴落啊要。 佢话嗰个身嗰啲咧就有得adjust嘅，但个头盔影佢就难啲啦，所以做大啲啦，相信咁所以就 系咁啲人啊好笑话，点解变咗大头仔啊？佢嗰啲咩舞龙舞狮嗰啲大头佛咁啊。 即大头兼入，你觉得佢好似矮，但其实嗰个扮，即系佢有嗰啲片面扮嗰人，我谂起码都有翻上一高啊，应该已经 系啊，唔会太矮啊。 咁所以如果你一般人着，可能更加矮啊，觉得 系啊，变咗个头特别大咁啊，矮即系变咗好似有啲大头发 啊，变咗 Q 版啊， 系 变咗Q 版 Iron Man。咁啊，如果大家觉得哇咁贵买唔起，咁啊999.99有冇啊？ 就得个头盔 啊！系啦，有冇有啊！嚟紧又另一个产品啦，反斗城啊！啊 ，OK， 咁啊一你就中意美国队长咧，就可以买美国队长个 马盾， 咁啊都系咁贵喎。 系啊，一样价钱。 我唔要啦，如果一样咁贵，我宁愿买个头啊。咁啊，另一个就 Iron Man 个头盔。咁当然呢个就 cheap 啦，个面罩都系用，唔止系手动揭开，系不能够揭开，只可以掹甩。 掹出嚟咁样扣翻上高嘅，好似。 夹翻喺个顶。 系咯，扣翻上高啊！ 我心谂，喂，你求其啊，搵佢耳仔都系个圆形嘅啫，我拧个，即系搵手拧个耳仔，做嗰块嘢向上升咁得唔得啊？佢都唔得， 唔得。 设计上就真系渣少少啦，老实讲。咁不过咧，佢都可以做到个眼咧识着光，即系佢个眼好得意嘅，佢又唔系咁一个灯嚟嘅，因为咧，佢又好似系个好似个网型咁嘅嘢，等你可以睇到嘢，但系我又唔知点解佢又可以整到佢好似发光咁嘅。 佢盏灯应该唔喺我个位啦，喺隔篱照落去应该。 咁啊，照到落去嗰个位就好似有啲反光咁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觉得嗰呢个头盔咧，咁摆下都几靓嘅，系啊。 嗯。咁啊，如果好似唔喺法斗城买，出边都有得订，可以平一嚿水到啦，大约。 系啦，因为呢个东西其实定价系美金嘅呢个$100嘅啫。咁即系咁样咁，即系八嚿水嘅啫，定价都系。咁点解佢卖999.99咧？请解释下啦。 哦，因为法斗城平时大部分啲玩具都系差不多呢个如果啲美版玩具好似都系呢个价，成十寸前后啊，都 系。around 十寸 ，OK， 原来系咁 ，OK， 系啦，咁我就推荐呢个啦 ，OK， 贴贴地叫做摆个头，咁我啊几中意，系啦。 有冇变声嘅呢个布啊？因为 佢有音效喎，佢话 吓， 咁有音效。其实 应该有啲嘢，系咪好似之前阿基佬毁嗰个头盔咁啊？ 阿基佬毁嗰个我有买过， 系佢嗰个基佬毁嗰个又有声噶嘛，唔系咩变声噶嘛？ 声佢 mini 系 voice changer， 佢冇嘢玩嘅， 吓 系啦。不过即系佢叫做系大，即系个一个 adult size 同埋系有变声咯。咁啊，我见啲人喺我冇玩过啊，我连电心都冇入过啦，我就咁摆喺度睇嘅啫，系啦。咁啊，都几 cheap 噶，感觉到吓，都几 OK 胶啊都啊。 系，但系呢个都好多人争喎，香港出量。 即系当然佢冇嗰啲 cheap 版咁胶啦，咁佢 个 cheap 版就会咩啦，更加 cheap。 个银色位都做晒空色嘅，系啦，咁你怎睇都 OK 嘅，咁啊， 咁啊，佢又唔好貴嘅，唔係好似啲 Iron Man 頭盔咁貴嘅。咁啊，咁變咗就誒攞嚟擺下 OK 啦。唔係佢唔係好渣㗎，其實個樣都做得幾 OK 嘅。不過佢上色佢冇㗎，佢最衰就自己揾啲銀油咧喺度整嗰啲漸損色啊，嗰啲整得唔靚啊。 係最中意啊，佢啲 係啦，佢唔整嗰啲銀油就仲好啊，我反而覺得。 係自己交過啦，如果啲人中意。 唔係因為我記得套戲入邊。好似佢係有嗰啲粒位，但係佢冇銀色，即係冇話刮花咗嘅喎，我記得。 嗯。 佢就係粒咗啫嘛，好多好睇，佢好多戰損位，但我唔記得佢有銀數嘅咩？好似冇噶。 嗯。 冇喎，好似好黑嘅喎，成個台都黑曬。 係冇咁顯眼，冇咁顯眼咧，就算有都。 冇顯眼啦，係啦，佢呢度成揾啲哇銀到個鐵閘有銀色。 係個求其咁補翻上去啊嘛。 仲要個頭頂啊幾掹嘢咁樣交叉咁樣，哇！我大佬唔好咁明顯啦，大佬。不過你 唔使咁重手啊！ 即係我真係想抹甩佢啊，大佬都揸好易啫嘛，但係我唔想啊，咁個產品本身係咁嘅樣 ，keep 翻咁嘅樣，咁睇下 OK。咁我 Iron Man 嗰個都有幾有興趣，係啦。咁啦，咁啊推介下有個咁嘅東西，相信大家買嘅機會唔高嘅，係啦。咁大家就妄想就話呢個啊古天樂同啊呢個啊 Eric Kwok 會，我點解佢會買咧？ 又係送俾我等下。 係咯，我覺得佢哋唔會買咯，唔好意思啊。 咪等人送咯。 系咯 ，Eric Kwok 定唔会买噶，啊，古天乐就应该兴趣唔大嘅对呢啲。 系佢买景品，因为我成日讲佢。 佢咧一比一景品。 系 咯。咁有啲人又话，哇，佢道具都有，我同佢讲冇，佢唔系买道具，佢嗰啲全部都系玩具嚟嘅。 嗯。 佢对道具兴趣应该又系冇乜嘅 ，OK。我唔敢话完全冇买过或者冇呢个收藏啦，但系 so far 我见都唔冇道具。 所以佢中意买成日都系景品咯，我见到佢掏出嚟。 大景品，咁而呢个只不过系个 cosplay 嘅一个，其实呢、這个 佢唔会自己着上身咯，只系 嗰个 cosplay 嘅夹啫嘛。如果佢会买嘅话，佢一早就买咗个 Darth Vader 白冰嗰啲啦。 吓、啊，佢一早扮啦自己。 唔系，唔好话扮啦。咁如果佢有兴趣买呢啲，佢又应该会买其他啲，唔会到到Iron Man先买咯。我唔知道，我唔系话一定唔会，系我点知啫？即系我话大家咁有興趣咁做乜呢，其實你自己想唔想買啫，係咪唔使你有古天樂買唔買嘅 ,ok? Eric Kwok 應該唔會買嘅，話俾你聽。咁、而呢個如果大家買咗咪自己可以屋企拍 Iron Man 囉，係咪係啦。咁再加埋呢，佢哋咪啱啱貼咗話有個 program 好勁喎。原來呢可以求其搵一條 YouTube 片，即係有嗰條友喺度個頭喺度呢， Donald Trump 又好邊個都得㗎喎，普 及。係即係講嘢會跟返你喎。 跟住你又喺個片度講嘢，佢話嗰個 program 可以令到嗰、那個即係、那個片。 個表情講嘢都跟返 個 表情。 嗰個人呢係啦，個嘴係跟返你講返同佢嘅對白，即係話呢你可以噏乜都得啦。 係啦，個嘴會跟返你 喎。係啦，即係 Donald Trump 講廣東話都 OK 嘅。 係 啦。你地扮仆街㗎嘛。 个口型变翻咁咯，系啊，讲粗口。 直情系，我冇啊，冇讲粗口，扑街，唔系粗口嚟嘅。 系。 而家出得。 唔系，我即系意思话讲粗口咁 都 得。 都得，系啦。 但系个口型变咗粗口啊。 广东话粗口都仲得，系啦。 系。 系啦，咁啦，咁啊，系啦，咁迟啲自己咁整翻套 Iron Man 都得啦，系咪？我整个萝卜糖你个头咁，系嘛？跟住我你拍系嘛？好平啊，拍到出呢个复仇者噶咯，咁样。啊！个黑寡妇都系我扮嘅，其实系嘛都得系嘛， 嗯， 系嘛 ，keep 翻黑寡妇扮面女啫嘛，系嘛， 系唔使个人啊， 唔使个人噶啦，系啦， 系就系俾个版权咁样，跟住就做啊， 版权都唔使俾啊， 唔系我啲戏嘅，唔使请我演员， 哦，啲戏系啊，下一次唔使请我哋啦，系咯，佢发现呢个 program 下次啲萝卜糖嚟，我想同你 cut 咗上次嗰个 contract。喂，你出两个 shot， 我使鬼请你咩？我搵呢个 program 咪得咯，我咪攞翻你上几套戏嗰啲片段，咪攞去改口型咗。 系， 好鬼 cheap 帮佢整到咯，咁啊。 吓 ，anyway， 咁啊咁啦。好，有冇其他嘅产品有咩消息？冇系三番要讲翻嗰个咩啦嘛？嗰、那个 Captain America 三嘅 系 彩蛋啦。 系，咁啊都系。啲網上高有好多啊，咁都係講下少少啊。咁啊， 講啲特別啲 嘅。係講啲啦，咁啊。 最特別嘅係。 係。冇咁，如果特別我係啊，師母好似有同臨尾有講，叫阿黑豹同啲死人講嘢啊，叫啲同啲死人講啊。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原來有出處啊。 係啊，咁原來黑豹嘅另外一個名字叫 King of the Dead， 咁話其實可以即係、就是、黑豹能力可以同翻前代啲黑豹溝通喎。 係啦、啊，即係佢嗰啲祖先啊，算唔算啦？ 係啊，祖先咯，即係上一代黑豹咁咯，一路咁好多代咁佢一路傳來㗎嘛，咁、佢可以同翻之前啲黑豹溝通，可以去話即係啲知識啊台咩咁可以問翻佢哋咁嗰啲嘢嗰啲事件咁啊。 係啦，係啦，咁佢就嗰句説話就即係嚟自翻呢一樣嘢嘅咁樣。 咁套但呢套戲入面有冇一個能力咁樣咁冇講啊，都係好多磨練式。 呢套戲有人話成套戲得兩個人有超能力嘅嘛，真係好笑嘅真係。即係得紅女巫同埋阿 Vision 嘅能力，係。 其實全部都靠裝備啊。 有幻視啊，有超能力，其他冇超能力嘅，即係大力唔係超能力嘅，跑得快唔係超能力嚟嘅。即係佢人完全冇嘅嗰啲真係超能力啊嘛。 嚇、啊！咁啊，蜘蛛又識嘅，可以爬牆嗰啲又唔係超能力喎。 冇啊，梗系人可以爬墙噶， 系啊，戴咗吸力手套可以爬墙。 唔系，你喺搭棚嗰班人，唔系佢唔理你用咩原理噶嘛，系咪先？ 吓， 跑到光速咁都算正常噶嘛？ 系，都系自己用自己一脚跑嘅。 系啊，你嗱飞就唔得啦，飞就超人嚟啦，系咪？念动就超人嚟噶，系嘛？所有大力所有都唔计噶，系啊。 系，咁啊，另外彩蛋咁又阿 Bucky 俾佢捉咗翻两次个。佢架捉佢架車上高咪有個 D23 呢個字嘅。 哦，係有特殊含義嘅。 係啊，咁啊，其實係迪士尼嗰個 fan， 即係嗰個官方嘅 fans 級嗰個名嚟嘅 D23。 哦，即係 D 就係 Disney。 係啊，簡寫啊嘛，廿三其實係話創辦迪士尼嗰陣時係1923年啊嘛。 哦。 咁、佢都係話即係嗰個 fans 級嚟嘅。咁佢話咗參加咗之後咧，佢話兩年有一次聚會咧。就可以參加佢嗰個博覽會啊！咁有好多迪士尼嘅資訊啊，啲咁喺嗰度發布。 係，即係就包括呢堆咁嘅嚟緊呢啲戲啦。 嚇、啊，應該都有嘅。佢話喺我應該嗰度就大部分應該係迪士尼本身出嗰啲 咯。OK。 哈哈。咁啊，同埋如果你話黑寡婦去見阿黑豹嗰時候，咪無端有個客人女人阻住叫佢行開嘅。 係。 哈哈。咁應該我個咧有機會係。在漫畫入面其實黑豹啲護嗰個護衛隊啊，全部都係女班嘅。 係有啲黑妹啊嘛， 係啊，係黑妹啊，全部係啊。咁、可能係我佢嗰啲親密隊應該係。 我諗呢個直情係添啦，唔係估添啦。 係嘛？ 係咯，直情係添啦。 係咯，咁但係佢冇講就咁又客人兩走出嚟。 係冇講。 係啊，咁另外啊，又阿羅伯唐尼咁啊話。話蜘蛛入個阿 May 姨好正咁樣話咩咁，其實本身話緊時係同佢做個情侶喎，第二套戲又係即係等於上次 會揾呢個女做阿 May 姨同阿羅伯唐尼做對手戲，係因為佢哋以前有拍過一套戲，佢哋係做情侶嘅。咁呢套啊好耐㗎啦，咁啊叫做話呢套戲正喎，呢、這個戲名係咪要唱出嚟嘅咧？喂，呢、這個係 哇羅家英唱一唱， 係咪噔噔噔噔噔噔噔，係話要唱 Only You 啊？ 系啊，咁啊，1994年嘅呢套嘢。 系啦，咁啊呢套嘢咧，里边嘅罗伯托尼个样咧就正正就系、是、今次呢、這个《美国队长三》入边咧有出现过喎。 系佢嗰个用个立体 投影 投射出嚟，跟住做翻佢老豆老母话走嗰阵时嗰个场景嗰阵时啊。 弹钢琴啊。 系。 系啦。咁啊，直情系呢个碌嘅。 嗯。 系啦，咁似乎都系有少少原因就。找呢個女做啦，係咯，係 咯， 以前係舊傷好嚟，又係嚇，即係同上次啊， 即係上次咩咩樣啊？ 係啦，蝙蝠原來同超人老母，你又可以揾到以前有套戲，真係，我今次又係咁喎，係咯，咁呢個吊位嚟啦， 係咯，又係咁樣搞。 唔係我覺得佢真係專登咁樣揾㗎，唔係講笑㗎。 嗯， 都可能對。 但我睇翻資料好似唔知係咪真係嗰陣時有試過拍拖喎，好似話。 哦，係咩？ 系啊，不过系咯、啊，不过而家阿 May 姨仲未结婚嘅喎。 即系你讲我哋真人真嚟拍过啊，即系唔止做个情侣档。 系啊系啊。 哦，咁啊唔怪得啦，咁啊更加要请佢啦，系啦、 啊。咁、啊、但系阿 May 姨而家仲未结婚咯。 系，唔系，其实原来阿 May 姨呢套戏 keep 得好好，但系原来第啲戏入边佢老好多个样。 唔知啊，可能都系个妆啊。你都话讲咗，即系我哋而家讲咗话喺呢套美国队长三入边，所有女都好傻个啊，全部。 系，即系佢可以执翻啲女，即系似样嘅，系咯。 哈哈，即系你等于都系 啲女有啲導演可以拍靚啲，有啲導演將啲女拍樣衰啲喎，可以。 即係佢嗰個女成唔止係靚啲，成後生好多啊，可以拍得，唔知點解。 係，真係後生好多係。係 咯，明明佢真人都唔係好後生㗎啦，平時。咁嗰套戲入邊佢又扮翻學生模樣，竟然佢又說服到喎，套戲入邊啊，係咯。咁啊，所以呢啲有時都係有啲。 咁你都係啊，你啊黑寡婦向復仇者之前兩套，成個師奶碌咁樣。跟住你本身美國隊長上次咁， 又索翻， 起碼都個樣嘅係靚翻啦， 索翻好多， 係啊，係咯。咁另外仲有彩蛋講得過啦，就係、是、阿美國隊長本身同阿北奇，即係去到最尾嘅基地嗰陣時候講話佢神射手嗰啲咧，跟住其實係講緊有一套好舊戲，1962年啊， 哦， 叫如果中文可以叫《蝶網迷魂》啊， 嚇咩嚟㗎？ 哦，咁又係講話其實嗰套戲係講。即係美國有個，即係有個應該係軍人啊。跟住佢本身俾蘇聯嗰啲用嗰啲催眠術，跟住控制咗等佢做咗間諜咁咯，做咗殺手。 哦，即係直情同阿北奇呢個故事好似嘅。 係啊，即係又係俾人哋控制咗之後對付翻美國嗰啲人咁。 原來係咁，所以佢就變咗又借裏面有啲對白出嚟咁講下。 係啊，講啊，佢呢度戲好多都係就係咁對白講咯。即係如果你話。 咁啊 系，抄就會抄得到嘅，咁但係即係佢個趣味性就冇咁 一般 咁多啊， 咁有興趣， 即係佢趣味性冇咁大啊，即係佢唔會話後面好多玄機瓜爛騰騰爛瓜就冇咁多，咁但係如果佢嗰啲對白就都有少少後面有啲嘢嘅， 仲要唔係楞翻去即係超人漫畫啲嘢， 嚇嚇， 可能第二啲唔關事嘅電影咁樣， 嗯嗯， 係啦。咁有嘅，有其他嘅，不過我今日真未必夠時間啦。 係啊，即係講完多先 咯。誒，再補啦，好多啊要講，係啦。咁啊，莫講咁多先啦，起碼呢啲一般坊間啲節目就唔會睇到㗎啦，呢啲。 嗯，都唔會講啊，正常。 啊？ 正常唔會講呢啲，如果你都係上網抄或者佢啲人會講咯。 即係我諗佢搞清楚嗰啲人啲能力啊，啲出處先啦，唔好再講呢啲再深啲嘅嘢啦。OK。咪得嗱，我再讲多次，我哋呢啲都系睇翻人哋讲嗰啲资料讲嘅就 OK， 系啊， 唔系我哋劲啊 OK， 咁但系起码做个功课咁解咯。 嗯， 好啦，咁啊系啦，爆晒啦，喂，再讲四个钟啦 OK， 系 要系咪讲下礼拜咩做咧？ 系下礼拜 有咩做咧？系咪做 下个礼拜应该系做一套 轮咩啊？ 咩啊？ 系咪做战轮二咧？应该系咪？ 系战轮二啊？ 系啦。啊，同埋下个礼拜系咪我哋已经系呢个八周年咧？5月15啦， 系嘛？ 系嘛？系咪八周年啊？唉，我都唔记得啦。 应该系八周年。 错啦，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嗰集就系八周年啦。OK， 哇，真系，唉，好彩啊，都过到八年，唉，以为过唔到添啊，大佬。 嗯， 系啦，咁下个礼拜就系咪做战轮二啊？我睇好似 系战轮二系啊，如果香港人。 另外一套今日其实已经有优先场嘅就系呢个嘅冤魂物业，但我都仲未识读嗰两个字，残咩？ 我冇查到嗰只 咩？残咩？多人唔识读嘅嗰个字 ，OK。咁但系呢套咧有人话好正嘅，咁系咪唔知啦？咁话啲气氛好好嘅咁样，恐怖嘅咁样，系啦。咁啊，5月19又做 X Man 啊嘛？有冇错啊？啱啊嘛？日子啊，变种特工啊！天启灭世战，咁都仲有人以为呢套系 Marvel 电影嚟嘅， 吓唔系咁，我见到系 Marvel 啊，佢有出 Marvel 噶，我记得佢开头、哦、打弹用 Marvel 个字， 系嘛？ 好似 呢套系 Fox 啊，系嘛？ 系，但系个版权都系 Marvel 啊， 系， 唔系即系佢本身原装喺 Marvel 度攞出嚟嘅个发行变咗做电真人电影系， 呢套唔系 Marvel 电影嚟嘅。 唔係 Marvel 自拍喎， 唔係 Marvel 電影嚟喎，搞清楚啊！ 哈哈， 咁啊，唔係啊，因為佢當咗係即係同一個系列啊， 係咁啊，肯定唔係啊， 係咯，搞清楚啊 ，OK， 唔係同一個系列嚟嘅，即係 Marvel 自己 plan 嘅系列裏面唔會 plan 埋 X-Men 嘅， 係， 我真係唔知道香港啲電影節目做乜嘢嘅 ，OK， 咁啊， 火星異種咯，仲有19號， 係咪啊？早有火星異種係嘛？ 系啊系啊，一集啦， 又提高又提前咗啊！ 唔知道我见到而家收咗系， 唔系好 update 嗰啲嘢，全部都点解佢成日都改嘅啲日子？系啊， 唔知啊，都系抽嚟抽去。 咁仲有嗰个当时地球没有猫嗰个都系19嘅，好似系嘛？即系佐藤健嗰度，宫崎葵嗰度系嘛？如果冇改就系啦 ，OK， 我唔知道我呢个系咪已经 out 咗啦 ，OK， 系啦、啊， 嗯。 咁魔幻森林即系头先讲嘅 Jungle Book 啊，即系个小泰山嘅咧，都系5月26嘅，系咪啊？ 系。 系啦，咁忍者龟就6月2啦。 系。 系啦，咁啊，魔兽争霸阿战红崛起系嘛，就六月九嘅，系啦，同埋非常道啊，好似都系六月九系嘛，第二集。 嗯 咁爱丽丝梦游仙境就六月十六嘅，天煞地球反战嘅复苏纪元就六月廿三，同埋啊，仲有泰山啦，大人泰山啦， 系 咁啊，有肥真啦，应该吓 叫泰山传奇森林争霸啊，仲未 明？咁啊。阿珍就好似有老公嘅呢一集个个版本好似 系嘛？呢个系阿小丑女噶嘛？呢个阿珍。 阿珍只有两话喺正 系，系啦，都系肥珍嚟嘅，都几肥嘅小丑女。 下集就换阿阿咩话特个咩特务咩特做噶啦，下一集 系吓吓 系啦， 唔系佢同阿泰山一齐咗之后就会变好个样 嘅，就抵死泰山噶啦，再下一集变咗 系啊，好睇啲可能。我成日而家你讲泰山，我只会谂起我套，唔知 点解。唔会谂起正经嗰个。 唔会谂起正常嗰套。 嗱，今次都泰山系有附着嘅，所以就剪即系冇办法施展佢嗰个飞行嗰、那个能力嘅。 系啊， 系 差好多喎，佢上掌一掌三一切晒喎。 系嘛？ 发挥唔到啲动物嗰啲能力喎。 睇死泰山都系咁噶。 睇死泰山咪一掌咗三咪即系废咗，话佢感觉唔到。个大即系我环境嗰啲嘢嘛，因为佢唔系就系靠肉眼嘅，佢成身会可以感觉到个环境嘅先有啲动物嗰啲咁嘅动作噶。 哦，即系着咗衫唔得嘅 ，OK。 系着咗衫炸咗。 我都有啲咁嘅设定 ，OK。 系啊。 咁睇下呢套大人版就点啦 ，OK。好，咁啊六月三十就有呢个鬼屋惊魂六二嘅，咁啊当然好期待啦。吓。咁七月廿一有呢个《西空奇遇记》、《超域时空》同埋《捉鬼敢死队》，就唔系好期待啦呢、這个。七月廿八有呢個叛逆追擊五啦，八月四有呢個自殺特工隊超能部隊啊，咁呢度要講下啦。佢哋而家話咧，佛力咧就好似話會加入去做個 producer， 即係話之後嘅特別係呢個正義聯盟。 係 係啦，咁但係咧、那個即係嗰個導演啊，呢啲仲係即係都係仲係啊超能飛俠嗰個啦。OK， 咁即係如果大家係好反感嘅，就可以慳翻啲錢啦。OK。同啲時間嘅 ，OK， 咁啊、我就覺得佢 DC 嗰邊就唔會去改動呢一個嘅組合咯，係咯，係啦，咁啊都睇一睇，唔睇啊罷就啦。同埋拜對威咧，原來所有嘅雖然話呢啲嘅散頭就唔係個導演做導演啦，但原來佢都係鋪雕打嚟嘅，即係話咧，原來佢控制曬成個系列嗰啲嘢喎，咁所以大家可以慳翻咧， 係， 係嘛？即未來呢十年裏面有好多套呢啲超人片都可以唔睇嘅，基本上，即係尤其是嗰班咧好憎呢啲戲，好憎呢啲戲啊，即包括埋好憎美國隊長嗰啲啊，即真係不斷仲有人繼續講呢啲，即我覺得真係討厭到。 唔係佢繼續話泛濫喎，啲人。 唔係佢而家就怪罪咗咧，落去啲戲院就全線做曬啲英雄片，咁關人哋拍嗰人咩事咧？咁你呢啲係香港院商自己低能嘅。你睇人哋第二啲地方會唔會成間戲院淨係做美國隊長衫啊？嗰個撥多幾間院就有，但係你成間戲院，同埋會唔會人哋有冇十幾個版本啊？ 係。 我唔知點樣組合出嚟嘅喎，嚟佢哋唔係 3D IMAX 就多啲字啫，點解會有十幾個版本嘅？ 我唔係有捧版 2D， 即係全景聲 2D， 跟住捧 3D， 全景聲 3D。 咁樣 ，OK。 跟住再 4D。 唔係，我諗全世界係得香港會咁樣嘅啫。 吓、啊、唔知啊，佢都咁。 咁呢啲个你咪归咎翻去香港啲片商咯，关人哋套戏咩事啫？ 唔系咁，佢本身你够人数嘅就开多几场啦，佢唔够咪 cut 咗。 佢哋话霸住晒啲戏院啊，即系你我嘅呢套都睇完。 唔系咁，啲人入去先会霸到嘅，如果吉场佢都会做第啲戏啦。 唔系，即系佢话呢套你睇咗啦，咁睇完，我想睇下仲有第啲戏睇到冇啊？因为啲戏院话俾呢啲 occupy 排晒，我都觉得系嘅，都系有咁嘅问题嘅、但系呢个问题唔系。嗰、那個拍呢啲戲嘅人嘅問題嚟噶嘛？ 啊、都唔係單方面嘅問題喎，其實。 咪絕對啊，唔係啊，絕對唔關拍嘅人事。 哦，拍呢個一定唔關事啦。 咁你叫人哋唔好拍做咩咧？ 係咁唔關事啊，呢、這個更加冇可。 其實呢個係有新啲賣到錢嘅戲，嗰啲片商就係咁做噶嘛。 係。 咁如果你呢套唔係超人片，咁可能會唔會有啲新嘅迪士尼動畫都好賣嘅？佢 睇到卡通片都成個戲院都，如果夠人嘅話都開曬全去做動畫。 又唔好拍嗰啲迪士尼卡通片啦，以後 係啊， 唔係啊，呢、這個你應該去反映俾嗰個片商嗰啲嗰啲院商啊，唔係片商啊。 嗯。 片商就買片嗰個都唔關佢事啊，係個院商嘅問題嚟嘅。 搞翻清楚個責任先。即係好啦，咁啊，奔開8月18誒國定16日第三集係嘛？大選狂潮就8月25日， 係 拍了小姐的童幻世界9月29，奇異博士即係 Doctor Strange 就10月27，怪獸與他們的產地11月17，俠盜一號都是10月15啦，暫定係咪咁上下？啊，我頭先暴露咗一個消息嘅，就係 Han Solo 啊，都話揾咗個人做，但係我完全唔識嗰個係邊個嚟嘅。 嗯。 咁呢個就做啊，之前有一套唔係幾好睇嘅戲叫 Beautiful Creature， 係 男主角，咁啊個樣都麻麻地嘅啫，即係如果以 就間間地喎個樣。 即係以往嚟睇就麻麻地，係啦。咁竟然佢哋冇揾到沙羅做，我係完全係唔明白嘅。 嗯， 係啦。咁啊，再報一次下，我都唔記得佢個名，因為從 即係佢都係揾啲新嗰啲人做啊，即係冇咩名氣或者咁嗰啲咯，我覺得。 即係沙羅已經唔新啊嘛。 已經唔新啦，唔係冇名氣喎而家。 係，我唔識讀佢個名喎，叫咩？叫 A Elden， 唔識讀個姓，唔識讀。 呢個就係。 EHRENNROEICH 咁唔得唔識讀嘅。 嗯。 咁呢位仁兄做咁啊，哇個樣就，我覺得 Jack Black 如果減咗肥咧，靚仔啲。 嚇。 真嘅，我講真嘅，係啦。即不如考慮下叫阿 Jack Black 減肥做啦，可能仲好樣啲。係。咪你都知啊，沙羅本來都肥仔嚟㗎啦。 係。 減肥幾靚，可能 Jack Black 減咗肥再見翻真好靚仔嘅咧。 嚇，六嚿腹肌咁嘅型。 咪佢而家都係㗎，一嚿咁樣嗰陣。 係。唔係即係我減咗肥練翻六嚿，最 我發覺 Jack Black 原來我睇過咁多個最中意嘅《追蜘蛛俠：生人 法》。 嚇！大家記唔記得佢拍過一個短片啊？ 哦，係同阿 Buffy。 Buffy 係我係神奇女俠嚟 嘅 Buffy。 變咗神奇女俠嘅係啦。嗰個我睇過覺得最分嘅蜘蛛俠 咯。嗯。 或者不如叫佢減肥做啦，好。可能仲啱啲啊，夠曬衰啊個人，夠曬多口啊嘛。Anyway， 咁冇啦，講曬啦 嗯。 唉、哎，咁啊， 講咁多先啦。 係啦，唉、哎，爆曬燈添啊！好啦，明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嘅聽眾們啊，多謝大家。好啦，咁我嗰個 email address 同埋應該係咪 tatsu@yahoo.com.hk 啊 ，tatsu@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爆料啊，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寫信俾我哋，等緊等回信嘅。豬頭頭會擺上 myallcat.com 就同 sci-fi411。咁另外咧，我哋會再擺上呢個嘅 sci-fi-backup.thisistap.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如果大家去香港網台 app 咧，就要揾 under 呢個嘅record 先能揾到我哋啦。好，咁另外即係香港播放 catchquare.com 咧，如果頭先我哋 update 咗頭先以上嘅網，佢哋會見到我哋嘅，冇快嘅啫。咁另外咧，大家記得加我哋嘅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 斜同3392617663 嘅3392617663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